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系 Tasco。 Hello， 我系港产不打。 系啦，转个头啊，我哋会揾埋阿 Darling 同阿马仔嘅，因为佢哋而家仲系马仔仲喺路途当中。不过 Darling 其实都 stand by 紧啦，不过我哋自己讲嘅呢一 part 先讲一讲戏院嘅戏先，好冇？同阿不打。 好，冇问 题。系啦，因为无面超人咧，不打未睇啊，咁所以 系啊， 一阵就要等阿 Darling 讲啦，咁样 OK。 冇错。 系啦，咁其实我哋咧今日咪仲有几套新嘅一啲嘅电视嘢啦，不过就都系特摄噶啦，其实都系今个礼拜后来一阵讲嗰啲 OK。特攝為主啊 ，OK， 咁啊有好幾套嘅，好，咁啊事不宜遲，我哋講講呢個嘅電影排行榜先。 冇錯，數數榜先，第一位眾望所歸，贏成條街，《漢奸二》。 係啦。 咁我足足上咗今日嚟計663場啦。 好勁啊！ 係啊，咁啊即係安樂推到盡咁就係。 冇錯。 係啦，咁樣 OK。好，第二位《海底奇兵二》，咁其實呢個嚴格嚟講係優先嚟喎。不過佢優先都上咗170場，因為佢正式係7月14日上嘅，係啦，係啊，但係優先都係禮拜六日咧，啲人搶住啲好多戲院搶住上啲早場，可能俾啲爸爸媽媽暑假帶去睇嘅，係啦，咁所以都勁嘅，第二位。咁第三位就正上嘅 Pat Pat 當家，咁即係好明顯咧，大家都係溝通片，咁 Pat Pat 當家就唔及海底奇兵啦，佢正上都唔及。人哋優先長就係咁樣。 佢其實場次肯定多過啦，因為正常係啦，但 係係啊，246-170係啦，咁都輸了，咁就是這樣。好，第四位就係上個禮拜《泰山傳奇：森林爭霸》，咁已經好少啦，即係爭第一位，我諗都分鐘30倍，係去得幾千人嘅啫，係啦，《泰山傳奇》冇錯，咁。第五位就是天殺地球反擊戰復甦紀元，咁啊 keep 住個第五嘅，係啦。好，跟住第六位就是愛情片啦，即係呢個禮拜得佢嘅啫，愛情片遇見你之前就係第六位嘅。 哇，真係好，唔係上多嘅啫，都係幾十場嗰啲。 係喎，幾有場嘅啫，32場咯呢套成就。好，跟住第七位，我想睇但係未睇《夏女有罪》，係啦，就係呢、這個，冇錯，即係。即係中意睇比較嚇、啊，即係冷酷少少啊，又可能有啲血腥暴力啊，又諗啲有啲三級嘅嘢咁樣，即係啲必咁就係啦，正嘢嘅呢套係啦，係啦，韓國片啦，係啊， 嗯， 好，跟住等等，哎呀，我跳出去第八位， 天眼， 第八位等等， 係咪天眼最 極咧？係啊，天眼最極，雖然得12場，但係都好人氣。依然啦、啊，第九位是《鬼屋惊空162》，第十位是《非常道二》，13場即剩翻，但系都 keep 住第十位啊。咁之后呢，新上而又第一次上榜呢，由《蒙面超人一号》稳占第12位。 因为佢好少场嘅，冇办法。 系啦，得13場啫。咁、另外仲有就真的开斋了，咁其实系今个礼拜上嘅，咁但系都好少场嘅，10多場嘅啫。系啦，轻喜剧咯，我睇个剧本 OK。即 系 你当好似有个剩女，就后屘揾到佢嘅真爱 咁。咩国家嘅戏 咧？海会戏嚟嘅，其实系啊，轻喜剧，系啦，有声啊，其实入边，即系个男主角似曾相识噶，但系我噏唔出个名。 系啊，手服与机关枪啊，好似做得一场咁多嘅啫，排喺第。 系啦，真系啊，咁我就系睇嗰场啦，今日。好荣幸。 好翻讲，系啊。 但好嗨嘅，全場睇到係啦，我即刻再講啦，係啦。 冇錯。 咁另外仲有套上演2場喎，就係《貓咪去哪兒》喎。系啦， 哦， 因为优先啦呢啲，系啦， 系咩嚟嘅咧？ 猫咪去哪儿我唔知啊，我哋话当世界没有猫，我自己呢套真系唔知道，揿入去睇下先。 哦，日本戏嗰度，日本戏嗰度。 系啊，日剧啦，又有猫，有个靓仔咁咯，即系我谂啲偶像剧加只猫。 人行嗰个未做嘅。其實 是未做的。未做是啦，因為其實佢都唔算叫優先，三文行其實係嗰個有個叫做首映禮嘅。佢撚呢個九唔堂即係 Grand Opening MCL 做嘅咁樣，係啦。 咁即係北京就有去到睇咗啊。 我睇咗，係啦，我禮拜 第 三睇。 冇就或者下個禮拜係咪正式上啊？ 14日先正式上，冇錯。 我之後講啦，如果陣冇時間。 係咯，之後講咯，有時間，因為今日韓戰有排講啦嚇，係啦。 好啦，咁以上啊係香港嘅觀眾以佢腳同荷包去投票。你可以以作参考吓，唔需要顺晒，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选择。好啦，咁跟住嚟，我哋开始讲戏啊。咁啊，唔中意穿桥，唔中意听古仔嘅朋友，失击。好啦，讲边讲寒战先啦，呢套最要讲啊，系咯。 冇错，最 hit 啦。咁你问我就 其實佢之前好早有優先場嘅看電視本身，咁其實我就好早睇嘅，不過我就翻到嚟日本之後咧，我睇多次，咁我即係呢套戲我覺得值得我自己啊，或者我自己個人啫，我唔係話呼籲大家，因為呢套戲其實我覺得唔係想象中咁簡單，即係認真。咁咧佢入邊其實你問我就我睇第二次就會知，即係又或者即係你會感受到其實佢好多政治隱喻嘅，講真，即係佢表面。上集啊，即係都要講啲警察高層權力鬥爭啦。咁今集其實佢係想即係放射到上去，即係政治層面啦，就係想講三權分立，即係行政、立法、司法嘅關係。咁再上到去佢後面個陰謀就係其實講中港關係嘅。你問我，咁呢個就係即係我睇完嘅領悟啦。咁當然即係認真嘅，佢套戲你知阿安樂噶嘛，咁阿好穩陣，國內都會上，咁所以佢入面冇任何一句。說話或者叫做證據證明呢啲論點，咁但係你香港人睇，你自己放咯，即係擺個位睇佢究竟係想講啲乜。 暗講嘅， 係啊，但係有啲關鍵字嘅，即係喺香港人睇咧會明嘅關鍵字，譬如就小圈子選舉，關鍵字就係我嘅班子，我嘅班子唔可以換人，咁關鍵字係。有呢啲即係你一聽會覺得敏感，咁但係可能國內佢未必知，咁香港就會知。咁其實唔止咁少嘅，我都即係都第二次睇我都枕住留意。咁入面有譬如都有啲英國旗啊，中國旗啊，咁亦都有個律政司，其實有律政司嘅入面嚇。咁如果而家穿唔穿得㗎？因為我 穿得都係講咗好多古仔 啊。係咪？因為我都明嘅，有時有啲網友話個劇透咗。 我哋係 啦，咁但 係 我講啲必須啦，即係我又唔想講。 唔係講曬得嘅。我哋總之講之前，我哋有提過話，我而家穿橋啦。 明白明白。 咁又唔中意聽咪識聽，係啊，即係咁。O K， 講 好啊。咁其實有律政司嘅。咁啊嗱，德文法個角色有啲人以為律政司，其實唔係律政司。德文法個角色，你當佢係一個其實本身一個好勁、好有資歷嘅大狀。佢兼係立法局議員，仲兼係有政黨背景。你當我好似放射，就係好型嘅梁家傑啦。你當係啦係啦，即係，但係佢係好型啊。當然周潤發型過梁家傑好多。O K 啊，即係突出我又唔係真梁家傑嘅，但係 戴眼鏡嘅呢度都 係。係啦，就係戴翻眼鏡，同埋就話處處追逼嘅，同埋就話講佢連律政司。即係律政司都要過去揾拜候佢屋企，咁喺佢嘅立場咧，律政司都係喺佢口中都係佢嘅學弟嚟嘅啫。律政司都叫佢做師兄嘅，咁樣嘅，即係個周潤發個地位係好高，你可以話係即係喺即係法律界立法，又喺立法會入面好有影響力嘅一個人。咁律政司邊個飾演呢？就係李子豪，即係。其中即係你金草啊，即係你一見就知啦。咁但係佢做得好，因為佢開頭就做啲比較可能下巴少少個位，但係最後你預佢最後，其實佢都叫做係最後，即係叫做大奸角咯，你當可以。但佢奸又唔係話奸到出汁嗰只奸，係啦，即係你當佢係一個反派。 唔係你咪講即係英雄本色嗰個李子雄。 是冇錯，就是那個李子雄做律政司，係啦，直頭係以色列律政司，即係等於而家我唔知而家邊個。 都早排要睇醫生嗰、那個。 是啦冇錯咁嗰個檔次。咁都講套戲啦。嗱你問我其實寒戰一呢我想當年出文我就大讚嘅。咁我直頭就用到個 tag 係話寒戰係港產片嘅驕傲。因為呢有時世啦嗰年嘅港產片嘅真係唔係好得嘅。即係除咗一路向西啊或者低俗喜劇嗰啲我都有讚。咁但係呢啲你都知道叫另外偏張啲啦即係叫做邪道啊。即係唔係正路嘅好睇嘅戲啊。咁寒戰就哇等咗好耐。咁即係都可以話係叫無間道後，有套叫咁有逼力嘅戲，咁我寒戰一，咁但我明嘅，我出完篇文喺第一集嗰陣時候都好多網民鬧喎，就話喂，其實寒戰一啊，個結果好粗啊，或者都即係好似都講唔通咁樣，又或者啲嘢留到下一集，咁又好似吹大咗咁 OK 嘅，即係第一集其實我承認係有呢啲缺點，即係佢係慣咗有啲嘢就一路伸延落去，跟住哇講到好似好有陰謀，但最後就有啲落雨收柴，好急咁 ending， 跟住就留啲伏線就去下一集。咁如果你覺得咁樣係好有問題咧，咁第二集其實都係。即係呢集咧，佢 keep 翻呢個風格，係啊，即係都係越吹越大，咁已經吹到上立法會，又有個聽證會，即係審佢啦，跟住嗰邊已經吹到直頭話有背後有人， 其實就係好大嘅組織。咁、那個背後嗰個係咩？咁我哋香港人睇住一定覺得係中共啦，即係背後其實佢講緊係中共。咁郭富城嗰個位表面係警務處長咯，但係佢其實理論上你問我，其實成套戲可以影射落去就係特首選舉嘅，係啦，即係你話當佢而家就係選咗郭富城一個中央唔認同嘅特首班子，咁所以中央要喐啊郭富城咁解。即係其實你可以咁放射嘅成套戲，咁通嘅，同埋都佢入邊都有啲位啲角色係好入到嘅，咁所以就睇你自己。点样解读咯？咁但系又系一样吹到咁大，哇！讲到直头，原来要喐阿郭富城个目标就想喐埋背后保安司，保安局长。咁简单嚟嘅啫，喐埋上集嘅刘德华。OK， 咁而从而就话直头想换埋特首班底。咁边个会未来选特首咧？咁呢度讲粗口喎，选特首。我谂边个出嚟选特首就系阿李子雄。 但呢度冇刘德华嘅。 刘德华其实佢有提，亦都我觉得紧要嘅个角色，因为郭富城当佢最后即系中间系讲佢直头已经冇人信得过啦，咁佢净系信得过就阿杨咩杨 彩妮 即系好靓嗰个嗰、那个女 仔。 出嚟 ，sorry， 我唔记得咗名。咁另外仲有林文龙新角色啦，最后佢系信佢嘅都。咁其实佢众叛，即系冇话众叛亲离，即系叫做好多人都离咗郭富城而去。咁郭富城信得过，咁佢就最后就系要揾保安，即系刘德华求救。咁但系刘德华就冇理佢。咁但系佢其实系刘德华阴点。 咁但系刘德华有冇做嘅呢套戏？ 冇出场。 冇出场。 咁但系佢有特别提，同埋我觉得刘德华呢个角色第三集紧要嘅，因为第三集已经讲到系特首选举噶啦，因为佢呢度都讲出口，佢哋成班人个目标就系想换只咗政府班子，包括连政务司、财政司、律政司一下一届要全部呢啲人，咁、所以先要由喐郭富城开始。系啦，咁呢个系直头讲到出口，唔系自我解读嘅，呢、這个就直头系咁讲。李子雄直头出嚟就话下任特首，我就想选咁、样嘅，咁所以变咗其实就好，即系呢啲就好白噶啦。咁但系你话佢成个中间个斗争，即系咁啊，郭富城斗争还郭富城斗争，咁其实你问我就系啲影射咯，系啦咁。咁佢一样吹到咁大，咁但系当然吹咁大咧，佢 keep 到上集风格嘅。咁上集其实即系我出文都有讲啦，其实佢最大嘅。嘅上集個驚喜啦，第一就係佢好神奇地，佢將啲好高級嘅，即係包括警務處處長、副處長，將啲副處長咧就可以寫拍到佢去咗前線，就 operation 噶嘛，佢即係明明係一個警匪嘅 operation， 但係原來坐入去望住個芒嗰啲係警務處長嚟嘅，咁呢個你即係當差啲知超現實啊！即係你嗰啲高層就做政，即係做高層決策嘅啫，做管理嘅啫，就唔會落前線噶嘛。咁呢個佢第一個變化啦，咁有啲人就好唔妥呢樣嘢，咁但係當然，即係我亦都係嗰句啦，即係你見過平時打嘅戲咧，我永遠都係即係設定咗，我就不嬲唔鬧嘅，即係設定就導演你中意設咪設咯，即係我唔會話 judge 佢呢啲咁樣，即係尋求寫實就咁，佢咪寫實片啊嘛，即係我 OK 嘅，即係咁當然有啲人會好執著，咁合理嘅，即係我都係唔係有碎佢，咁佢係第一就有個破格就咁樣設咗啦，即係啲高層就會做 operation 啦，咁第二就係佢叫做以往警匪片又警捉賊即係差佬捉賊啦，咁今次或者可能黑警嘅咁都係差佬打差佬。咁但系今次佢就将即系啲高层嘅勾心斗角啦，或者佢啲高层嘅辩论啦，一啲高层嘅权力嘅博弈，就即系叫做做主线调翻转，就衬咗落去。咁背后就论一个即系你当一个大阴谋咁样。咁嗰阵时角度新，咁嗱嚟到呢一集咧，大家都理解咗佢系咁。咁所以变咗你问我睇咧，就唔系话有惊喜嘅。不过佢其实换咗编剧嘅。今次個編劇唔同上次，今次係吳卓倫編劇，咁佢擺啲對話，其實你問我佢寫得好，佢係寫到嗰種即係叫做我就形容為叫文戲，但佢就冇唱咯，即係將啲好平白嘅對話，但係透過辯論啦、又或者啲表情，咁佢做到個張力嘅，咁而佢 keep 到呢個即係上集嘅優點，咁佢一定做到，咁所以你問我睇頭一個鐘，包括就係郭富城而家嘅 situation 啦，跟住佢就會俾人夾咗佢老婆嘅，咁跟住就俾啲神秘人牽住走，咁最後個目標其實就係彭于晏要出嚟，咁佢最後成功逃脱，咁郭富城啊千夫所指，咁啊梗係失勢啦，失勢之後就梁家輝翻嚟， 就話即係重歸警隊。咁嗱，你估埋佢通唔通啦？即係你問我，你又當差啲又係嘔血嘅，即係明明話咗退休嘛，但係又可以重返嘅，咁你冇得講咁。但係佢又講佢話，其實我係休假啫，我而家決定重返咁啊，俾佢重返嘅，咁冇得講啊。咁跟住後屘就變咗郭富城同梁家輝之間嘅鬥爭啦。咁啊，鬥爭到好白熱化啦。咁之後中間就再去到提升到，即係又有話李子豪啊，又有一紮。咁最後其實結局仲有個神秘角色嘅。系啦，即系我喺度费事讲，咁但系仲劲啲嘅嗰个角色，咁最后就对博弈咁咯。咁你跟住杜周文发出场，咁周文发出场就因为佢系立法会，你当系个立法会开咗个咩特别会议，就系执呢个航天行动上集嘅航天行动。咁于是就揾佢哋啲警务处嘅即系处而家处长郭富城啦，同埋上任处长即系阿梁家辉作证作供。咁啊透过作供咧，咁啊讲下周文发其实就系唔系政府嘅棋子嚟嘅。周文发佢即系李子鸿游说周文发入去咧，其实系想借周文发手搞掂郭富城。咁但系调翻转，周文发咧闻到阵味。咁于是透过几场嘅辩论咧，佢想掌握到究竟郭富城要帮，定系梁家辉要帮，定系边个人系真系为香港人咁样。咁写得周文发好型，同埋就佢入面有啲即系抽丝剥茧啊，讲佢点样分析梁家辉讲完一句嘢，分析翻其实梁家辉原来系已经出卖咗警队啦。咁有啲嘢咩抽丝剥茧，郭富城又谂到发觉梁家辉变咗节啦，奸咗啦。咁跟住后屘又点样咁样，咁正嘅。咁所以头一个钟我其实如果唔系有之后嗰一个钟咧，一个钟我真系激赞嘅，即系觉得分钟赢埋树大招风噶啦。咁但系之后咧就有啲叫我定义为失控个剧本。咁呢样就源于我估就系、是、导演唔够僵，成套戏都系文戏。佢唔夠將個擺位，始終都係齋對話，齋喺度辯論，齋博弈。咁所以一個鐘後啦，交代埋郭富城，周潤發出場啦，咁就開始有啲叫做警察嘅部署咯。咁佢來去都係跟蹤反跟蹤咁樣咯。跟住就其中中間一個好突嘅場口，就講佢就無端端又跟到阿彭于晏，咁跟到彭于晏咪直頭追蹤到佢，跟住就入咗個隧道。咁隧道後尾咧，因為佢知道人跟啦，咁後邊有個反跟蹤嘅就撞啊 Janice Man。咁后屘撞炒呢架车，咁但系炒架车之后又有啲连锁反应，咁成个隧道啊左撞右撞，咁最后咧就困住咗阿彭于晏架车喺个现场，咁跟住后屘郭富城度，咁啊变咗造就咗一场无端端喺个七人车度，阿彭于晏就蒙住面出嚟开枪，咁就你吹打见到嗰场咯，即系喺个隧道入边开枪咁样，跟住哇互射，咁有啲平民又死啊，又要挡子弹之类咁样，咁你问我呢场系突嘅，因为你成套戏其实讲紧啊文戏噶嘛，即系喺度斗争紧，彭于晏成功逃咗狱，咁你之后咁突然间你讲佢成功逃狱啊，但系突然之间又讲佢又咁易啊可以 crack 到，咁 crack 到之后咧。个 ending 就只不过系郭富城就喺现场咯，又讲佢咁啱喺第一个到咁啊，唔系好明啊。咁但系你当佢系啦，即系第一个到，其他啲人系未到嘅，打郭富城一个啫。咁跟住喺度互射，咁一个打几个郭富城，咁就变咗流于好港产片咯。咁最后即系呢度都一定穿，因为有需要我讲。咁喺呢度咧就打死埋阿彭于晏嘅，中枪呕血咁样 ，OK。咁啊，仲要佢中好多枪啊，彭于晏，砰一枪唔够，咁仲要嗌啊咩砰再中，跟住三四嘢。跌低咗近镜，仲要补个 top shot， 抹开个面罩呕血，咁啊喂，好明显啊，彭于晏即系死得噶啦，系嘛？但系最后 ending 咧，即系呢套戏完咧，阿彭于晏冇死，即系佢喺个深切治疗咁样醒嘅 ，OK， 即系有心跳嘅。 咁咩人嚟嘅咧？其实佢系 彭于晏冇啊，咪就去上集咪咁咯，咪就佢就系阿梁家辉个仔咯。咁其实就系佢一早已经听命喺最后个大佬。咁最後個大佬咧，你當佢其實係聽命中央嘅，即係佢冇講，但暗示啊，我背後嘅勢力話俾我聽，警務處嘅接班人唔可以係郭富城，我哋唔可以令到我哋嘅班子出錯，咁所以就要彭于晏搞咁多嘢。咁彭于晏搞咁多嘢，某程度上係想阿梁家輝做警務處長嘅，即係你可以咁樣理解，係啦，即係套戲係想交代咁理解。咁當然你通唔通唔計啦，即係你套戲咁講啦。咁跟住梁家輝因應咁開頭就咁即係呢場就你問我突嘅，因為無端端就最後 彭于晏同郭富城嘅博弈，最后系刘于见到面开枪打死咗彭于晏。咁呢个嘅角色嘅 ending 或者呢、這个即系呢个对决嘅结局系咁。你问我喺一套咁样咁高质素嘅文戏寒战入边，就系、是、差咯，即系个编剧就偏得差咯，即系低手。咁但我明白可能佢系有啲妥协嘅，即系可能你国内都要上啊，你唔可以全程都斋讲嘢，净系立法会。喺度诉讼跟住完嘅嘛，咁所以一定要加呢啲，咁但系就叫做咁样加落去，我哋觉得低手，咁要一场低啦 ，ending 仲低，因为个 ending 最后就无端端有啲叫做反败为胜，因为不嬲郭富城都系劣势嘅，一路哇俾人哋又有其他啲，又有有几个无线嘅金草啊，有啊蒋志刚，跟住又有嗰个阿和咩啊，即系天与地嗰个叫咩啊？ 黄德斌。 系黄德斌咁啊，几个围住啊郭富城，全部啊嗰啲啊收买晒，归晒中共边噶啦，归晒梁家辉边，咁啊最后失势，临失势，最后要被佢，因为佢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嘅，咁啊今集就调翻转啊梁家辉佢哋嗰班签翻嗰张飞文，就好似上集咁逼啊郭富城交出个权力嘅。即係個情況就第二集用翻第一集個招，咁所以郭富城啊最後得翻唔知幾多個鐘就要交出權力，最後就先俾佢又查到嗰架警車，咁查到架警車就上集唔見咗架U車，咁你知上集其實成條大橋就話個U車唔見咗嘛，有一架車五個夥計唔失咗蹤，咁先引發寒戰㗎嘛，係咪先？咁不嬲就後屘搞來搞去話嗰五個後屘死咗，又有啊。又即係上集又有彭于晏咁樣之類㗎嘛，咁但係就問題架車已經永一直都運返㗎嘛，咁今集就講後屘呢咩後屘嘅 Kikra 又引蛇出洞，郭富城啊引後屘又搵啲航拍飛機啊跟蹤到知道個車場，咁跟然後就攻過去，咁郭富城知道梁家輝間佢就特登就話我係警務處長，我仲有三個鐘權力，我而家決定呢個 operation 俾返你梁家輝做，咁梁家輝明明係奸，但係因為騎虎難下焗住大隊，咁大隊諸如就逼到佢就要偷雞打電話通知入面，咁通風報信，咁後屘就揭穿咗佢奸咁咯，咁類似咁一連串關騰，最後咩咧？衝到個車場，咁都係好似即係圍啲SDU 圍剿咁樣，跟住又炸又爆炸咁樣，咁變咗係一個好港產片形式嘅群抽咁樣咯，槍戰。咁最後有啲人就走，有啲人就走咗去逃咗去 7-11， 咁跟住後屘全部死曬。咁就一個 end 咯，咁你變咗你問我，即係呢兩場嘅動作係怪咯，直頭係唔好話突兀啦，即係我覺得直頭係怪嘅擺咗落嚟。咁你之前放到咁大，即係講到有權力鬥爭如何如何，咁突然之間用呢啲，其實個 ending 就只不過你揾到個賊，佢又咁啱又俾佢揾到曬啲人集中埋一齊，跟住你一次過打死曬佢哋咁嘅完，咁你其實即係變咗你之前啲文戲冇意義，即係個張力即刻就鬆曬，咁呢樣就我覺得係幾大缺點，即係呢個呢套戲嘅敗筆係啦。咁至於你話中間咁，其實佢最後 ending 有一場就講話阿梁家輝已經知道，即係一定要入去個 7-11， 咁佢有場就企咗個 7-11 門口，特登用個身體 block 咗個 sniper 嘅，跟住入面嗰個賊咧，其實就一早同阿梁家輝夾埋嘛。咁有場叫感情戲，就嗰個賊望住阿梁家輝，咁其實梁家輝個背脊遮住咗其他警察視線嘅，咁佢就喺塊玻璃度 salute， 跟然後拿支槍對住自己個頭，咁即係同梁家輝講我自殺，咁然後佢再扮開槍梁家輝，然後特登伸個頭出嚟，然後就俾 sniper 打爆個頭嘅。咁呢場個場口其實做得幾好嘅，即係調翻轉獨立呢場，咁睇到幾感人。咁加上嗰個明星其實好似係台灣嗰個，唔知即係佢又唔係彭于晏嚟嘅，即係另一個人，但係幾好戲，幾感動嘅嗰場同梁家輝個嗰場。咁你問我呢個就叫亮點咯。咁至於你話佢中間有場最出名 trailer 就係無端端阿梁家輝夠膽掹槍指住郭富城啊嘛，跟住其他啲副處長又掹槍指翻梁家輝啊嘛，嗰場啊仲離譜，嗰場原來喺法院門口度掹。即系估唔到，即系审完案出到嚟喺个走廊，跟住阿梁家辉冲入嚟就话，因为梁家辉佢知道彭于晏出咗去嘛，咁佢又惊，就叫阿郭富城应承，就话个仔系做错，不过就罪不至死。你如果第时拉咗佢咧， 就俾佢坐監啦，就唔好殺佢，即係留翻我仔條命，我求你咁樣。咁啊，郭富城其實就冇正式應承佢，不過就講咗啲説話，咁啊，即係當叫應承咗。咁但係最後郭富城親手打死咗彭宇恒，唔係即係郭剎那係死啊，即係大家觀眾覺得佢死。咁跟住後屘梁家輝知咪衝入嚟，咁衝入嚟一衝入嚟一拳打落啊郭富城度，跟住就掹咗隔離阿蔣志剛支槍指住阿郭富城，跟住就話：我而家決定重返警隊。有咩咩咩結果啦？有咩你應承過我咩殺個仔？有咩以後啊？郭富城仲做到你阿 head 嘅，我唔撚勝你咁樣。咁啊，直頭講埋個撚字咁啊，但係又出到係啊，二級㗎啫，唔係三級㗎。咁啊，嗰場不止，跟住再到林文龍、馬其餘嗰啲再指翻梁家輝，咁就出現咗即係個吹打入邊嗰場，即係叫做警方高層可以夠膽去公眾場合掹槍護隊嘅。咁呢啲你知，你即係現實就冇可能發生啦。最超现实就系咁嘅情况，个法院开门，阿周润发行出嚟，得唔得？即系以一个州立法局议员兼啱啱审完个会议走出嚟，就闹佢哋，然后就即系有啲场口叫三大影帝黐埋咁样，跟住兼闹，佢就话你一个就咩不合法使用暴力，一个不合法使用枪械，又一个傻啊咁样，呢度啊法院嚟噶咁样之类咁样类似咁样，做咗场咁样场口戏咯。咁但系你问我就。即係呢啲，如果係荷里活嘅質素，你會覺得搞笑咯。即係你變咗啲荒謬嘅，即係你唔會喺咁嘅場合咁樣會有場咁嘅戲咁突噶嘛。咁呢啲我覺得就即係差啲嘅，即係叫 over 咗，誇得滯咯，係咯就咁。 嗱，即係而家我啊冇睇過第一集韓戰。嗱，其實咧我呢個係基於純粹睇過赤道嘅啫。 哇！赤道唔掂喎。 赤道咩？ 赤道我好唔掂，我覺得我嗰時鬧到反轉 嘅。嗱，因為赤道咧，佢本身係有少科幻片嘅。 係啊，佢有核彈噶嘛，都係係嘛。 我覺得其實佢呢、這個即係呢一個製作嘅團隊咧，其實佢哋個即係個有個方向就係想做入少少咧，即係你日本戲就成日就係想拍呢啲戲嘅。但係日本戲拍出嚟咧，仲差過呢啲嘅，即係其實佢就做到好似好大件事啊，好大個危機啊。 系，冇错，冇错，即系好大个危机。 日本就系想扮荷里活片嘅佢自己 ，OK？ 但系咧， 系 即系有好多套睇，其实讲真，我搜翻未睇过一套得嘅，即系日本试咁多次都 系。 咁啊，啲画头啊就影到好好劲，但系实质睇咧就真系好渣嘅 ，OK？ 咁啊，反而咧呢、這个香港嘅团队咧，就佢仲做得好过日本。咁但系我就觉得佢哋嘅出发点其实想做嗰类戏，咁嗰类戏当然佢系唔系现实噶啦，都系吓。咁、啊、你都系讲佢。即係你有咩可能係啲咁高官，即係點會又係咧？又同時又會係 係啊，同埋會掹槍呢下，你奇怪 咪得？古仔就係咁噶喎，呢啲古仔係咁噶喎，即係你唔好用一個正常嘅現實去諗喎。呢啲其實唔係喎，唔係嗰啲戲嚟喎。啊，如果你用翻嗰種日本戲嗰種玩呢啲嗰啲咧，你就知咩事嚇。同埋咧，必定要有戰鬥嘅，冇戰鬥咧就唔係呢啲戲嚟嘅。咁所以你話佢。點樣都好啦，即係其實佢因為如果佢出嘅點係想砌翻呢一類型戲咧，咁佢又必須要有呢啲嘢嘅。 明白， 係啦，我就覺得係咁嘅啫。咁佢又你唔可以用一般嘅邏輯啊，一般電影去諗佢咯。咁呢個我覺得佢有個野心就係佢又想玩即係政治嗰 part， 但係咧佢又想繼續有翻個警匪嗰 part。咁呢兩樣嘢其實從來都唔容易去融合嘅。 完美融合就難咯。 唔係，但你係要用同一個角色啊嘛。咁點樣可能呢？其實即係好似你頭先話啦，明明個警務處長嚟嘅，佢點會喺前線㗎？咁 係啊，佢今次用翻警務處壓反嘅佢。 係啊，咁呢類型 自己壓反嘅咪咯，嚟彌補到咁。 啊，呢類型戲同埋呢類型故事其實都有發生喺荷里活嘅喎。 系 都有嘅、哦，咁因为你需要咁样嘅劇情，咁又冇得讲噶啦 ，OK， 即系冇得讲话现唔现实，因为唔系现实嘅，其实唔系现实，因为我觉得呢个团队咧，我成日当科幻片睇嘅，你咁样睇咧，可能就会好啲吓，或者你当系嗰种日本式嗰种咁嘅玩大佢嗰种咁嘅佢唔系政治乜嘢，佢系种危机片啊， 系 啊，即系佢唔系灾难片，系危机片，即系嗰个城市发生一个好大嘅危机或者威胁或者一个好大嘅阴谋。咁同埋咧，你睇下呢一類古仔咧，其實內地係有嘅喎，嚇。咁佢哋好多時咧背後有個邪惡組織嚇 ，Soka 咁，你唔好理咩，去搞呢啲事。嗱，佢冇話佢係中共嘅，佢話冇話咩嚟噶。呢個大陸都有呢啲電視劇，你唔可能你話嗰個係中共嚟噶。咁佢咪就當後邊有一個神秘組織咁樣啫嘛。咁所以呢種古仔佢冇講明嘅咧，咁你自己對我入座，你自己諗嘅啫，觀眾係咪？咁其實係 OK 嘅，因為佢大陸都有呢種故仔嘅。咁佢就作一個神秘嘅組織，就想 想控制嗰、那個即係個政治嘅一啲嘢啊咁樣。咁即係其實你當即係等於美國嗰啲咧，咁啊後邊個神秘組織即係唔係代表係阿奧巴馬嘅咩㗎？咁佢可能奧巴馬後邊有個更大嘅勢力，有啲骷髏會啊，咩光明 咩光明會啊咁嗰啲啊。 即係你咁諗，可能會近啲，就唔係嗰個表面嗰個政府嗰樣嘢嚟嘅，咁所以變咗佢就可以避開咗呢樣嘢去做呢種故仔，咁因為佢冇講明啊嘛，咁你點知後面可能嗰個真係邪惡組織嚟嘅，可能係希特拉魚黨咧，你點知啫？你唔知噶，或者外國勢力嚟嘅，你點知？可能就係美國佬咧，你唔知噶，佢冇講明啊嘛，咁所以變咗咁咧，其實就絕對出到街嘅喺中國都係 佢好淡嘅，佢都知道一定避嘅，因為佢一定要喺國內做啦，佢都預咗國內 調。內地你睇下，佢哋都有特工劇噶嘛，咁你有特工劇，有乜冇理由冇敵人㗎？係咪先？咁敵人咩人咁唔知呀，都唔知係咩人嚟㗎，總之對方都有特工嘅，咪咁囉。咁總之嗰個佢就唔會話嗰個係自己個政府㗎，梗係唔會 冇錯， 係囉。咁所以冇問題嘅。咁所以大家點睇啦，係啦，如果我覺得你當科幻片睇呢，咁你就會好會舒服啲可能呀。 冇錯。咁同埋就如果你話今集我覺得其中即係我整體我都覺得佢係中上嘅，即係雖然個結局真係好港產片，咁但係叫做如果你話今年計都數一數二，佢都第一第二好睇㗎啦，港產片嚟計。咁但係我覺得佢有個第二大嘅大筆呢，其實就係梁家輝呢個角色啦。咁因為呢上集佢嘅塑造，梁家輝係做到係一個係舊式叫鷹派嘅警務處嘅接班人㗎嘛，即係叫上警務處長，咁但係就做到成三十年差，佢用即係舊式嘅警察嘅心態，咁佢仲係好公正嚴明㗎嘛，就大義滅親到自己個仔奸佢自己去拉㗎嘛，咁即係個蘇先明。咁嚟到呢度一開頭梁家輝都係咁嘅，即係佢知道佢 operation 彭于晏就搵有人夾咗郭富城個老婆，咁佢知道係彭于晏作鬼，咁佢都知嘅，咁跟住就類似冇嘅。咁但係呢今集就講佢呢到彭于晏出咗嚟呢，咁彭于晏個最後大佬見到梁家輝，梁家輝就邪惡啦，即係變咗歸咗佢哋個邊啦。咁佢好 wuffly 嘅原因就係話權力就令人腐化，因為佢哋邪惡嗰邊呢俾佢嘅惡魔交易呢個雕呢就係話郭富城落下台，我有辦法令你重返警隊，咁而下一任嘅一哥就係你。 即係其實佢上一集明明係一個好人，今集又再變咗做咯。 係啦，佢係一個好突兀嘅轉變，咁而呢個轉變呢最後深化到佢明，佢就算轉變佢決定係咁做，佢都冇理由連自己嘅性格都改嘛。因為佢當佢決定咁咗之後呢，佢直頭做啲嘢呢就已經一突佢先係罪犯啦。即係包括佢可以搵返啲舊下屬要殺人嘅，跟住為咗要掩飾個真相要殺人嘅。咁你呢啲已經係完全係罪犯嚟㗎嘛。咁你如果以返一個咁以前老一輩咁公正嚴明嘅即係副處長啦，你個性格個轉變係好突兀嘅。咁即係呢集我覺得就係似為咗要做梁家輝，就同郭富城嘅正式嘅正邪對決囉。咁做邪惡咗啊梁家輝，而又冇合理交代。唯一交代位就可以咁講，就係話郭富城因為手引咗彭于晏，咁梁家輝就入波咁咯。即係你問我好，佢我可能編劇都想咁樣交代，咁但係喺現場觀眾唔會覺得咁樣係一個要點咯。總之梁家輝就變咗純粹嚟到分心，佢最後就梁家輝由頭到尾都奸咗嘅，即係佢一個純粹變咗反派啦，就冇咗上陣。 轉變係個size轉變唔奇，但係個性格轉變咧就 講係啦，就怪咯。即係呢樣就變咗個。個呢樣即係你真係睇開一二集，你又覺得好外好突兀嘅呢個。咁、 okay. 三來就個周潤發個角色就出得靚嘅，拍得型嘅，呢樣就冇即係一定㗎啦。我諗十個睇完十個都讚周潤發。咁但係最大鑊佢條線咧係斷嘅。 哦、 即係佢出咗我諗兩場審訊囉，跟住一場天台傾偈啦，嗰陣時我估都係套戲嘅中間嘅啫，之後就已經槍戰啦，又有啲騰騰呱呱騰，跟住周潤發冇出過場。 即係周潤發 佢都冇出 過場。客串嘅啫，如果咁講啫。 你佢就叫做特別演出囉，咁我估都係周潤發收唔足錢㗎，因為始終 poster 都唔落周潤發啦，即係好多時都得得郭富城梁家輝啦。 咁佢嗰啲大堆頭嗰啲一定有佢㗎。 大堆頭有，咁大堆頭有啊，連金像都有啊。 咁唔係啊，我都見過有單頭海報喎。 系咪系咪 有周潤發有 咁叫特別演出咯。咁佢實情由周潤發喺呢一個而 第二集个角色唔重嘅，你问我，因为佢个摆位都系负责审讯嘅啫。但系因为佢个徒弟就系阿 Janice Man 死咗嘅，因应查呢单案，咁最后周润发就系动真火，燥底，咁啊想联手同郭富城搞掂上面个后边个势力嘅，咁然后就阿郭富城话啊，而家要对抗佢哋唔系时候，就叫我哋忍耐咁样，咁即系你遇有呢啲说话，你见啊，其实好鬼本土啊嘛，即系你明啦，即系我香港人睇就会感受到咯。系啦，即系当然你话外国人睇你唔觉咁啊，普通一个话叫做啊，即系而家唔喐得佢住啊，要等一阵，忍一阵先啦嘛，大家。咁但系我哋睇啊，会觉得好有感觉噶嘛。咁呢啲人睇你自己点解读咯。 咪真系冇攞两支枪出嚟打啊嘛，冇啊嘛。 冇，佢又真系佢做得好，佢真系做翻一个好正嘅立法会角色，系啦，即系纯粹辩论同埋啲辩论啲要点，话处处逼人就入晒嘅。咁而讲佢辈分又高，地位又高，又拆穿咗原来律政司嘅阴谋，即系而家个政司嘅阴谋个野心，就兼就话而家政府都已经变咗啦咁样。咁好多嘢都由周润发个把口讲，咁就变咗，即系佢个角色紧要嘅喺个剧本入边。咁但系就喺今集唔算重要咯。咁我所以我就觉得下集就应该周润发、刘德华加郭富城咁样嘅。即系你问我个摆位就，可能去到已经特首选举，再有人暗刺杀特首嗰只层次啦。 我惊下一集冇埋周润发，你信唔信啊？ 我咁都唔会喎，今集铺得咁靓，我除非周润发加价啫。 系你睇， 因为真系正噶，因为如果睇呢套你问我啊，即系以游戏咁讲，即系戏啊，以戏论戏，纯讲演技啊，即系唔讲剧情唔讲成。其实阿郭富城嘅一贯 over 啫，咁我其实我由头到尾我都唔认同佢搭配沉闷。 因为呢啲 之前攞男主角嘅，系啦，即系 而家个制作咧，你唔会好似荷里活咁咧，即系你会签订佢几部戏嘅。咁好多时啲制作都系拍完一部至一部，咁下一部有冇嗰个人，其实就下一部至算。咁而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就好大机会冇嘅。 不过睇啦，不过周润发不嬲有啲良心嘅，你问我，系啊，佢又唔会话真系好坐地起价嘅，即系有偈倾嘅。 未必系起价问题，我唔得闲嘅，都好多原因嘅啫，系咪先？即系 咪夹期咯？咁但系又认真啦，even 第三集啦，而家就话，即系我唔知系咪吹水周边嚟咩啊？即系行内传咧，就话其实拍今集咧，阿陆剑青同埋阿另外嗰个导演，即系两个导演噶嘛，就两个系有啲不和嘅，咁啲人就话系啦。第三集有機會拆火嘅咁講，即係呢個就係行內傳，咁即係我都唔知係咪真，即係都係行內啲茶餘飯後話題啫。咁喺拍嗰陣時講話兩個都有啲火藥味㗎啦。咁所以變咗，究竟第三集係咪原班人馬拍都存疑嘅？係、 okay. 啊，啲人只係説，咁所以你好難講，係啊。咁但係 第三集都唔知，係啦、 啊。 咁 啊，係啊，有冇都唔知嘅真係。不過即係一定㗎啦，即係睇今集收唔收得咯。如果收得咁咧，我相信有嘅。不過最多轉人拍咯。咁但係你問我就今集個劇本，我覺得佢係預咗第三集而寫嘅。咁呢樣就好明顯嘅。系啦，即 系 睇得到佢留晒伏线，亦都 即系冇 project 嘅 ，OK， 即系呢啲从来香港拍戏都系咁嘅，即系佢你要希望有下一集，咁就留一条线，但系其实完全 系冇错，系啊系啊，系啦，即系咁当然啱啦，即系佢唔会话写埋第三集嘅， 去到开嘅时候咧，可能佢又唔理上一集啲嘢嘅，即系可能你从边个接手，你明唔明？好多時都會發生啲咁嘅問題啊，係啊，我就唔好寄望太多睇呢度先。嗱，冇時間啦，即係要 call 佢哋啊，就嚟快啲講埋先。嗱，水手復哥使唔使講兩句？快！ 好啊，我話不如到我最後講翻啦，韓戰頭先咪講過演技咧，咁啊，其實就過成 over 啦。梁家輝，我覺得因為佢轉咗個性格啦，佢係演得麻麻地嘅啫。咁反而最好當然係周潤發啦，但係其次。驚喜係林文龍嘅，因為林文龍做得真係好好，係、不温不火又兼好型，咁呢樣我覺得要讚，亦都係即係林文龍就即係其實佢之前咩《我們停戰吧》入面都 OK 嘅，不過就《我們停戰吧》都冇人睇，咁呢套其實睇得到佢真係有戲嘅，係啊，即係實力派。 林文龍即係你都話之前去咗 HKTV 嗰個啊，係嘛？ 我們停戰吧有套戲咯，即係講師生戀噶嘛，同阿林希同嘅咧。即係《我們停戰吧》套戲又叫係咪啊？喺影展攞好多獎嘅咧，跟住俾人哋又話佢啲影展唔係真嘅，或者可能係啲奇形怪狀影展又拿嚟講咁樣嗰套咧。咁嗰套林文龍做主角嘅， 咪林文龍啊？係嘛？ 佢選戰就係咯，係啊，選戰林文龍啊。如果 HKTV 就係啦。 林文龍做咗好多套劇啦 ，HKTV 咁係你都睇到佢係做得好嘅。 系啊，咁所以必实力派咯，系啊。咁至于你话水手服咧，我就咁讲啊，套戏咧就真系完全就即系唔系好掂嘅。咁但系因为桥本环奈啫，咁你若然好似我嘅心态睇桥本环奈，就绝对抵睇。 桥本环奈 系啊， 我麻麻地 就水手喂。 真係好飄華噶，好正啊！有戲喎，同埋喺入邊有演技喎，佢都唔算話係花瓶嚟喎，係、即係唔突兀嘅啲演技，起碼你唔會覺得難看。咁佢入邊真係拍到好飄華、好脆，佢但係佢冇嘅，佢冇性感位嘅，即係有啲純個蒸餾水啊嘛。咁但係就真係睇佢 OK 嘅。系啊，套戏咁本身套戏就真系好脑残嘅啫，脑残片嚟嘅，水手赋予机关枪。咁但系睇佢系值回 睇人啦、啊，纯粹系。 系啊，纯粹睇人，即系纯粹 fans 经济啊 ，fans 效应去睇，咁就冇得顶嘅，系啦，睇到好 high 添，仲系。 即系你中意桥本环奈就入场，唔中意可以悭。 冇错，佢入边仲好多造型嘅，即系 我可以悭翻啦，我可以悭翻，我唔中意桥本环奈。 系啦。一撇系咪嫩口得滞？小鲜肉得滞？ 唔系，佢老得滞啊，就系我觉得。 哦， 我要睇啲再亂口啲嘅， 再有啲，喂，睇咗肉成喎，呢、這個已經差唔多。 佢而家老啦嘛，佢出道 而家十九咯， 出道嗰陣 佢九九啫，九九年出世 要。得啦，而家大佬而家要睇啲千噶啦，大佬。 即係追住十三四歲咁樣。 大佬，喂，佢呢啲角色根本就係靚妹噶嘛，而家呢啲去到呢啲位先有得做呢啲，咁啊真係要儲到佢有翻咁紅，咁上一紅係嘛？即係總之 ，OK， 即係有啲人鍾意我，我就冇特別感覺嘅對呢個女 ，OK， 因為我都唔覺得佢真係好靚，但佢哋嗰條吹到好正咁，我覺得 OK 囉咁樣嚇。 唔係佢就係佢飄華得嚟個樣係好貼地嘅，即係唔係嗰啲咧獨一聲咩 mix 啊個樣好天仙咁靚，佢唔係依只嘅。咁但係又佢確實係好標誌嘅個樣，你問我。 我反而鍾意睇嗰啲即係有。做到戲又唔使好靚嗰啲，即係嗰啲日本妹啊， 明白？ 跟住好多呢啲日本妹又唔使睇個，即係偶，即係佢又真係偶像派嚟嘅，其實主要係 一定咁一定偶像派咯，係啊。咁但係你如果你話中意睇橋本環奈，兼你想睇橋本環奈嘅絕對領域，咁呢套一定滿足到你。佢超級多絕對領域俾你睇，就係咁講完。 佢物好短嘅啫喎，絕對領域係要休到上大髀嗰啲先計喎。 系啊，都有啊，佢即系服务大家噶，即系认真，跟住啲背脊啊、侧边嗰啲，咁但系佢永远系冇暴露嘅，即系佢唔系走性感嘅，咁但系你要睇住到你咪睇佢嗰啲样，睇佢喊啊或者受伤害嗰啲样，咁你楚楚可怜样呢啲人冇得输，套戏俾晒你就咁、是、样。 O、okay, K， 我惊我想冚佢两巴见到。 喂，冇好多 fans 啊，我见你个台都俾人插埋。 我唔中意得，我有冇权啫？ 系、 啊，你话丑嗰个我又中意又有冇权先？ 有咁啊，即系咁讲啦，系啊。咁但你问我 OK 噶，我顺眼嘅，即系我觉得 OK 嘅。呢个女星系啊，大啲仲不得了嘅，即系我觉得会。 即系我唔系话丑，我觉得对我嚟讲佢冇吸引力啫，纯粹。 系，明白明白。 完全吸引到我啊！呢、這个女唔知点解。 冇错冇错，咁差唔多咯，系嘛？你都要咩？咁啊，我谂原本想讲下啲日本嘢嘅，不过冇时间唔紧要啊，下次啊。 快啲讲两句先。 你话日本嘢啊？你意思系嘛？日本我去咗睇戏啦，你知道，即系有跟我 Facebook 都知道。咁咧，而家日本睇戏就1800英一套正戏嘅，咁啊兑翻港纸都差唔多130几蚊一套。咁所以我先知道就原来日本睇戏都咁贵，即系我成日以为香港睇戏贵，就香港贵啦。兑翻个指数，咁原来日本咧对比都贵，因为1300英咧其实等于日本 exactly 两餐饭嘅。咁你香港都未必有兩餐飯啦，你而家100蚊一套啫嘛，咁你講緊都50多蚊一餐啦，咁都可能接近兩餐，仲要達少少。咁但係你喺日本，其實你要食一餐飯，正常普通日本人都係七百英都食到啦。 戲飛唔係同飯比，戲飛係同舞台劇比嘅日本。 哦，咁你咁我唔知道舞台劇，我唔知幾錢喎，但係就而家700英一套戲咯，係喎。 舞台劇 咁你諗下 過10000英啦。 係啊，即係係啊，你即係睇點比咯。 有機會 嘅、 大佬。 系啦，咁對翻港紙就即係132咯，咁你即係個指數其實係貴嘅，咁所以咧我都睇到係日本睇戲係真係好機靈咁睇咯，即係佢又唔係話真係會有啲一個人啦，或者拍拖咁樣，即係都唔多，似係佢哋即係好期待嘅戲先入去睇嗰隻嚟嘅，咁你問我日本戲院就即係靚嘅，因為始終都大啦，咁好多都佢起碼個我睇咗兩間院咯，咁兩間院都斜嘅，即係起碼唔會有啲香港啲即係斜度唔夠啊，夾硬喺上面裝個芒嗰啲咯，咁佢都有啲即係斜芒，咁但係當然個走勢佢都係迷你戲院嘅，即係唔係話好似香港豪華嗰啲咁大，咁講緊似好似 AMC 咁，即係以前 AMC 有成，即係而家 MCL 有成咁樣嗰類，即係可能一間院就十二個院咁啊，全部細院咁啊，上兩層樓咁啊，上面有一至六院，下面有七至十二，類似咁嘅佈局係啦。咁但係你話日本嘅電影文化咧，第一就佢有個預售券嘅，咁呢樣特別啲嘅，即係香港冇。咁日本係興咧，譬如而家就賣緊下個月嘅戲，你肯買呢就到時再換位劃位嘅，咁呢但係就你買呢就會平啲，咁我唔知1000 yen 定1200 yen， 咁套套戲唔同嘅，咁兼呢嗰張券呢其實一張 poster 演變出嚟係靚嘅，即係有 design 就貨你珍藏嘅，咁呢啲叫預售券囉。咁日本係興嘅，即係佢哋會而家已經賣緊8月嘅預售券，咁至於我去到現場佢賣緊咩八月呢，估你都估唔到。咁呢樣後面問返啲發行嘅朋友嘅同事先知，原來日本佢有啲保護本地電影嘅法例。咁所以呢日本嘅外語片呢，即係進口片呢，佢係有限制。佢我七月即係呢睇貞子與加野智嗰日呢，日本係做緊呢係末世街十號同埋做緊優秀大都會。咁得佢連 S 名都未做， S 名係去到八月廿幾號先上。咁啊，跟住就佢嗰個叫做魔霸，即係魔獸都唔知7月2定7月3號先上。咁佢好多戲香港都做曬啦，咁啊都未上嘅。咁變咗其實佢好似佢啲外語片分鐘遲過美國或者我哋香港接近兩三個月先上。咁呢個就係日本嗰、那個、那個電影係咁。咁佢啲日本人都慣咗，佢永遠唔會追咯。系啊，即系你话睇 IMDB 啲人都评晒分，佢几个月后先到佢上，佢先睇咁样。 吓、啊，即系其实日本咧，我有睇过舞台剧啦，有睇即系有入戏院啦。 入。 咁啊、其实呢个唔一啲都唔奇，我从来都知吓、啊，因为日本嘅电影咧，西片咧，分分钟迟一年系好普通嘅。 哇，真系咁夸张。 迟一年啦，唔系迟几个月啊，吓、啊，即系而家咧已经叫做新咗噶啦。 系、啊，明白。 即系如果你讲嗰时 Star Wars 咁啊吓。 系。 真係遲一年，遲足一年，即係所以點解嗰時高達話可以即係咦點樣可以抄到星戰咁就係、是、因為佢哋話佢哋唔知啲咩渠道啊，揾到嚟睇咁啊即係老翻啦，唔知啊或者佢行內人揾到條毛片啦，咁其實咧佢哋日本當地係未上映嘅，即係如果咁講即係星戰做可能都係做緊高達嘅啫，係啊，咁變咗你而家咧你話佢耐咧其實已經比以前快嘅啦。咁同埋呢佢哋對本土嘅電影嘅支持度呢即就算講觀眾自己呀佢哋都係高好高嘅。所以你見到好多時呢有啲甚至乎只不過係啲日劇嘅電影版呢可以隨時票房係贏到反正 Tom Cruise 呢啲戲喎。即係一啲都唔出奇嘅。甚至乎一啲即係著名嘅卡通片例如叮當或者咩嗰啲可以好勁嘅票房。 Stand by Me 嗰啲爆曬 呀。我唔止嘅你平時嗰啲都好勁呀。唔係 Stand by Me 嘅更加特別啲啦。咁即係話佢哋嘅嗰個狀態呢又同我哋唔可以咁樣去理解，因為佢本身個市場啲觀眾自己都好支持即係佢哋自己啲即係啲作品。咁卡通片佢哋都好支持，即係好有愛嘅人哋嗰種支持，唔係話純粹即係你明知唔好睇㗎啦，我但係我都會支持。 都撐解咁樣嗰啲即係喊住入場嗰啲唔係呢隻。 係啦，香港係呢隻。 真心支持，明白。 人哋係真心支持，因為事實上人哋嗰啲片亦都有佢嘅 quality 嘅，唔係話衰我都因為本土而入場。咁人哋係有班咁嘅龐大嘅觀眾啦。咁同埋呢你話睇戲呢其實佢係有啲第二輪影院嘅。佢好多奇奇怪怪嘅影院嘅。咁有啲戲就可能制度已經落晒畫但嗰度仲做緊咁嗰啲就平囉。 明白。 係呀。咁總之其實佢好多古靈精怪嘅嘢嘅。咁好似你話頭先你話咩錢賣券係咪 係錢賣券係。 其實咪有啲似話大陸睇戲即場又貴但你即係喺啲網度買就平 嘅。預售又平咁樣。係呀。 類似咁樣睇會可能會 make sense 囉。即可能佢鼓勵你去Early Bird， 即可能佢係一個正即係佢係咁樣做法。咁你香港就可能唔係嘅即係價錢就話一你邊度買一樣錢。咁其實呢個只不過係大家玩嘅嘢唔同㗎嘛。唔係話即係佢又唔係即係唔希望你乜嘢嘅但佢可能希望你早啲就已經即係訂定飛囉。咁你話你咪買場飛其實你咪真係講去 party 咁嘛。你 walk in 就梗係貴啲㗎。 係喎，不過佢個前賣券佢又做到有珍藏價值嘅，即係佢係即係當係可能攤套戲係我嚟儲咁樣嗰只嘅，即係好靚嘅。 唔係 一張飛 嚟嘅，即係話咧，其實佢哋嗰個 marketing 手法嚟嘅，其實呢個係 冇錯。 如果你即興咁去睇咧，咁啊貴㗎啦，即係咁咯。 系喺大陆都系咁啊，唔系咩？咁就系香港先系诶，即系叫做划一啦。你几时买得？ 诶，香港划一啦，你预售又咁。不过香港不嬲就个收费系统脱节嘅，即系佢又唔同。 唔系咁又唔系，你美国都系咁嘅啫嘛，美国都系一样嘅。咁唔系，即系大家 marketing 手法唔同，你只可以咁讲。 系， 即系你有啲 party 就系永远都系咁多钱入场，有啲 party 就唔系，初越早买越平 ，walk in 嗰啲就好贵，咁你睇到你点玩啫嘛，冇话好唔好嘅，系咯，咁所以就咁样睇咯，咁所以如果一般游客咧就会少啲话去睇戏，因为你通常都系 walk in 嗰只啦嘛，咁啊， 冇错， 咁你变咗你好难话我之前买定飞咁咁神心，咁我都系勾起条筋嘅啫，即系好多时都系冇。喂，咦冇嘢做啊，譬如以為可能見到有個 show 啦、啊、咁有時係舞台劇啦、啊、咁咦有興趣咁咪就去睇囉，好貴啊大佬，真係好貴，貴到嚇死你啊。咁不過你可以另一個諗法就係、是、呢，其實人哋嘅觀眾呢係尊重呢啲嘅劇作或者呢啲嘅電影嘅嘢，所以人哋貴佢都係會接受。即係其實都係一種尊重嚟㗎 ,ok, 即係大家你都見大家香港就盡量去睇早場係咪，盡量去有咁平都唔平，即係唔好話免費嗰陣啦，即係都係戲院嘅，咁但係戲院就喂求其啦，我又唔知佢好唔好睇係咪先，嘩我幾十蚊就算啫，我百幾蚊攋嘢咪好咩，即係人哋就唔係咁樣出發㗎囉，即係呢個我諗喺個文化嘅尊重上面呢，我哋好難同日本人去比較，即係佢哋比較尊重文化嘅本身係。即無論佢嘅文化或者邊個文化，佢唔係話尊重佢自己嘅文化，即文化呢樣嘢，無論西方好咩好，或者嗰度外來電影都好，係啦。咁你話佢係咪遲啲上畫係一種保護主義？咁當然都係有個咁嘅機制嘅。咁但係就唔係話即好似我哋內地中國嗰種咁嘅做法囉。即嗰種做法其實佢係搵啲嘢好似攔住你，但係其實呢你深刻搞啲嘢，即係同錢有關嘅嘢啦 ,ok, 咁你係有得上嘅。你明唔明白？但係日本其實佢唔同嘅個出發點，即係我哋好難去用我哋嗰套直接套路理解嘅。 咁同埋就我另外就睇到就係去因為我去咗日本兩間戲院嘅，其實即係一間梅田啦，一間就喺深仔橋大阪。咁佢兩間其實佢都有個好大嘅商店啦，即係去賣飛嗰度。咁佢賣飛都唔係人手啦，全電腦啦日本就。咁跟住就有爆谷棉花糖嗰啲啦，即係又有啲嘢食啦。咁另外佢有個好大個位係賣電影周邊嘅。咁佢啲周邊唔係話好似香港啲咁少喎，即係佢係真係成間 shop 都係周邊，係好多嘅，即係好多戲都有周邊，即係本土嘅戲有，荷里活戲有，吸動畫嘅有，咁佢好都好多人買嘅，即係佢其實係、 啊、 即係應該話電影周邊產業嗰個發展係勁過香港好多，係啦。 香港食得屎啊！香港呢方面簡直。 好少啦，香港係嗰啲迪士尼咁有幾粒嘢擺喺個爆谷嗰個位叫寄賣，又整個玻璃窗擠幾粒 USB 咁啊算，人哋成間 shop 即係有人溫嘅 shop 咯，兼嗰間 shop 係吸引嘅，即係你會見到哇有 T-shirt 有文具有公仔，跟住你會行入去睇，又算唔睇都影下相嘅出翻嚟，咁有人又買嘢咁樣，即係個氣氛好好嘅咁樣，係 喺呢樣嘢，日本仔不嬲都係好強啊！ 係哦，咁同埋日本，我睇到就因為我睇嗰個正點啦，佢日本就興正點播戲嘅、即係意思，譬如佢嗰張紙寫係1620，佢就1620真係真心播，咁但係就1620之前已經可以入場㗎啦。咁你要睇 trailer， 你要睇嗰啲奇形怪狀啊，咩叫你唔好識電話咁嗰啲，你又要自己早入咯。佢正點正播嘅，即係呢個就日本嗰、那個，即係可能佢係咁啊個文化。咁同香港嘛，喺香港你六點入場，咁六點入到去你仲係睇啲唔無厘頭嘢㗎嘛。六點二分鐘，六點一二你先到正場㗎嘛。咁呢個係佢又唔同咯，係 啱啊啱。 咁同埋就我睇就我睇一套戏啫，但我去咗两间院啦，咁但我睇精子 BS 加野子啦，咁我嗰间戏院呢都叫做佢就係叫仙毛，唔知即係有个 brand 嘅 ok， 咁呢佢嗰个呼吁人哋唔好讲电话，唔好踢凳，即係你知啊，咁你拜到会就会唱歌啦，唱歌唱游，咁你譬如咩 MCL 就会搵阿 CO Star 喺度做戏咁样，咁佢嘅演绎就係有啲舞台劇嘅感覺，佢係有幾隻嘢係人嚟嘅，不過就個頭咧係笠住咗，譬如佢笠住咗個手提電話，成個頭係笠手提電話，跟住成個頭係笠咗個攝錄機，成個頭笠咗個爆谷，同埋成個頭笠咗支煙，咁跟住佢喺度咁好似默 劇嘅形式做啲戲，然後就會出咗個成個頭都係一個閃燈，咁其實係差佬嚟嘅，咁會有動作嘅，會打嘅，咁即係會有啲用咗電影語言，帶咗默劇嘅元素去叫人哋唔好墮落，又唔好食，唔好周圍踢燈咁樣咯。咁你嗰嘢，因為我第一次睇嘛，我喺日本第一次睇，咁啊烏精彩，咁我係直頭聚精咁睇，即係覺得好似電影咁睇，好有電影感嘅拍得。咁呢啲咪即係有創意咯，即係連呢啲告示，即係呢啲呼籲都咁認真做。咁你香港你好多時出句 tag 嘅啫，係嘛？啊咩咩筆總整個交叉個 logo 咁啊算咁樣。咁呢啲日本佢即係個創意就喺度，係啦。 嗰幾隻 character 咧，其實有出到嗰啲。公仔嘅，即 系 有出到啲 action figure。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着实制服咁，戴个头系眼灯嚟噶嘛，咁我又差佬咁样噶嘛，系咯。都几过瘾啲。 盗录嗰个啊，嗰个节目机。 系啊系啊，冇错冇错冇错。 出咗啦，出咗好耐。系嘛。其实日本就比较中意玩 character， 即系嗰啲系 character 嚟嘅。你但系咧，你鬼佬同香港咧就中意揾啲明星啊，揾啲咁嘅嘢。 系啊，或者有啲演绎咁咯，系嘛，系咯系咯，明白。 即系唔同玩法啦，即系 character 呢样嘢不嬲香港都唔 work 噶啦，系。 系，明白明白。 好啦，咁好，我要快啲揾埋阿馬仔同阿 好，冇問題。咁啊，掛住大家翻咗嚟，咁啊係啦，咁啊係咯，希望下個禮拜再講。 下個禮拜再補充咧，其實有好多嘢未講啊，喺日本嗰邊。 係啊，冇錯，日本大把嘢講啊，係啊，慢慢講咯，係 啦。之後可以慢慢講，因為嗰個就冇時間限制嘅，可以慢慢再介紹啊。今次睇咗好多好多嘅嘢嘅，係啦。 冇錯冇錯，係 個日本遊，好。 好 ，thank you， 好，下個禮拜見，好，拜拜拜拜。 好嘅，準備好啦，咁啊接咗阿 Dark Eng 同阿馬仔啊，咁啊唉，因為有啲外邊啊，有啲小聲，唔緊要嘅 ，OK， 咁啊盡量啦，我哋盡量講，係啊，有啲背景聲，係好啦，咁啊 Dark Eng 就睇咗蒙面超人一號喎，咁樣， 喂，係啦， 聽唔聽到？係， 聽到， 係啦， 而家聽到啦又， 蒙面超人一號先，如何？ 咩啊？喂， 蒙面超人一號啊， 一號， 你講啊，係。 哦，好聽，好各位系，你而家聽得到噶，系咪啊？ 直接講啦，我已經出緊街啦，而家啊，聽到啊，聽得好清楚啊， 即系好似有啲突然又好似唔 系你講就得啦，一啲觀眾聽緊噶啦 ，OK， 聽緊我哋講嘢啊，你快啲講蒙面超人一號先， 我系啦，如果你哋中意睇嘅，今次又可以都可以入場啦，唔使惊濑嘢啦，系咪？ 点解咧？ 点解？梗系啦，讲到明一号系主角，佢真系一号系主角啦。 系， 都知真系，咁有史以嚟最正宗噶，真系唔呃你，唔欺骗你， 系 又唔会。 即系以前开个题揾笨嘅，就次次都系嗰个新超人即系主角，但系今次竟然咧真系阿藤光云嗰个一号即系主角，系咁样。 系啦，今次唔会，你唔会睇一套戏，跟住所有。东影嘅特摄嘅人都会走出嚟噶嘛，咁而真系超龙叔啊，真系咩45周年咧就唔系讲错嘅，真系讲一，真系讲一号嘅，讲一号都唔紧要，佢真系主角嚟嘅。 咁到底系边个拱照边个咧？今次？ 哇！咁就揾东影最新嘅高翠做大下巴啦，托翻。都唔係啊，唔係淨係托一號啊，托一號啦、啊，托殺彈光啦、啊，佢托曬所有幹部，因為成即係成套戲佢哋嘅表現咧，簡直只可以打雜兵咁嘅狀態啦、啊，竟然係咁 之 可憐。 即係高士可以同啲 get 兵去對戰。 係啦，即係高士所有嘅形態超必咧，都只可以打得啲 get 兵嘅啫。咁但係咧。佢都有打贏過啲幹部嘅，不過都係執下雞咁樣，即係一號幫佢打到差唔多埋尾，佢係執人雞咁啦。最清楚嘅場面就係咁樣。哇，好犀利啊！ 你大致上講下個故事關於乜嘢嘅？ 咁其實都係，其實成套戲都係同個即係嗰啲電影預告都差唔多嘅，不過咧就。有啲唔同嘅就係唔係即係其實好嗰啲嘢呢睇下即係同大龍知道即係嗰個麻又有事啦即係個女主角係立花藤因為個孫女㗎嘛。咁知道佢有事呢就冇直接講嘅只不過即係都好似呢係即係好似掛住佢想返嚟咁樣嘅啫。咁佢哋呢就一早就認識㗎啦當然啦就而且 佢個孫女呢係一個好大秘密，但係呢個秘密呢都係即係亦都係唔關佢係立花藤兵衛嘅孫女嘅問嘅，唔關呢個關係嘅，唔關呢個事嘅。咁佢哋呢就即係一開始就發覺個孫女就俾撒旦幫喺度即係周街捉咁樣捉佢啦。咁跟住高嗰啲人發現先嘅，咁啊知道佢哋喺度搞破壞，跟住啊幫手啦，幫手即係去維護和平咁啦。啊，今次冇啲咩眼魔，乜都冇喎，冇出現，就係得啲即係主要即係奸角咧，主要奸角咧係撒旦幫，或者係叫可以叫新撒旦幫啦，即係 Soccer Lover 好似英文係。係。咁其實 Soccer 都唔係好奸嘅啫，佢之後都突然都幫埋主角嘅喎，跟住哇依、這個先好嘢喎。咁佢哋，但係佢哋。即係幫幫下時候呢，即係咁話高手地發現呢點解女仔咁重要呢，對於撒旦幫我哋咁重要呢，咁所以呢就嘗試呢就滲入佢哋校園啦，做下嘗試時啦，睇下個女仔有幾咁奇怪啊，點解你咁重要呢咁樣。咁初時呢都覺得佢係即係啲普通女仔啊，即係又係好萌啲女仔啊咁樣嘅。咁但系突然咧，嗰个女仔就好似上咗身喎，俾人上咗身喎。咁啊，突然咧就喺度即系犯恶咁样啦，开始觉得有啲古怪啦。咁跟住咧，转头咧真系即刻有怪人咧就想捉佢啦。咁嗰阵时咧，即系高手出现，即系出现啦，但系突然一号都出现埋，咁即刻就救咗个女仔啦。咁、那个女仔其实一早都识啊。本香猛嘅，即系一号咁啊，咁啊一号同阿 Ghost 都去好快咁认识啦，系咪？咁跟住讲一大轮之后咧，就即系原来讲一讲咧，就发现原来有 Ghost 啲恶意啊，就因为咧佢用佢啲方法就复令到阿地獄大使复活咗，咁、就同佢讲，如果你帮我搵到我叫做亚历山大嘅眼魂咧。咁我就俾你完全復活咁樣嘅。咁、呢個眼魂呢其實就係喺佢孫女身上喎、但係冇講原因嘅。咁可能又貫徹咗好似聽雲套戲呢啲眼魂啊都全部喺曬日本人身上啊，仲係好隨機咁會出現嘅。 冇 咩關係。 冇理由。 完全冇拉更咁樣。咁所以呢佢哋先會即係其實一號都唔知㗎，一號都唔明點解會捉佢㗎，之後先知嘅。即係之後審嗰啲人啊，好似係咁樣咧，或者有啲人咧喺度，即係啲幹部好興喺度自爆噶嘛，喺度爆秘密噶嘛，咁、所以就先知道呢樣嘢，咁諗住保護個女仔啦，咁匿去深山嗰度啦，咁當中又嚟，又等阿一號去，即係教訓下，即係嗰啲高咗啲後生仔咁樣啦，又話佢哋即係咁後生，點樣識講愛與和平啊？即係最好笑就係阿一號仲話佢哋好老土喎，因為阿高話要保護啲人類啊咁樣咧，咁阿一號仲話，因為你真係講得老土，佢竟然咁樣講佢哋，咁之後咧就當然啦，獄大使跟住之後咧復活咗咧，就親自帶兵咁樣，好似頭喺頭勢咁想捉個女仔啦，咁本來真係捉到嘅，因為一號咧嗰陣時。至於講到高啫，永遠都唔夠嗰啲怪人啊，嗰啲幹部打，全部都輸嘅，成日都無論有幾勁嘅能力，幾多變身都唔夠打唔贏嘅。咁即係俾個女仔捉咗啦。但係一號咧，即係喺嗰陣時咧，就已經話佢咩五勞七傷咁樣，又話就嚟死啊咁樣，所以佢又發揮唔到實力啦。咁但係佢即係最後都想。救返佢個麻友，即係佢呢個麻友女仔呢就去即係都去即係去返撒旦幫佢哋個即係叫做咩祭祀場啊，即係佢哋捉咗女仔之後就會有個儀式嘅，就整粒眼魂整個眼魂出嚟嘅。咁啊去嗰度救人啦，咁但係又即係都救到個人嘅，但係呢亦都俾佢哋擠到啲眼魂出嚟，即係亞歷山大嗰啲眼魂咁樣。我本来谂住点啦，谂住发达啦，点知咧，佢哋嘅新撒旦方咧又走过嚟，一齐想， 一齊想要即係想攞到呢個新嘅力量喎咁樣。咁跟住又打完一場之後呢就俾新撒坦方一個其中一個即係幹部啦就攞咗啲力量咁就變得好犀利跟住又突然有自暴走喎咁樣殺埋佢其中嗰啲即係殺又殺咗其中一啲幹部啊咁樣即係三大幹部那個女仔嗰個呢咁佢開始暴走喎咁跟住呢但係當中一號又咁樣犧牲咗喎但係 即係一號死 咗但當佢哋係啦就俾嗰啲即係弱到俾啲氣震死咗咁跟住呢就諗住唉火葬啦咁樣但係火葬之後呢突然呢又即係好快又翻生喎 即係竟然 好快彈返起身 喺個火度 係嗰陣就勁曬啦嘩勁到七彩啦因為呢原來真係冇咗一口呢就完全打唔贏喎高咗啲即係無論邊一隻怪人啦甚至係唔變身嘅長澤奈央即係新撒坦方裏面其中一個女幹部呢永遠都唔變身喎咁我永遠都揸把劍就可以完全制衡到嗰兩隻新國蒙面超人喎咁跟住就一號又翻生啦跟住揸埋架新車出去呢捏完一大轉之後呢咁亦都唔係話佢一出嚟就殺曬嘅都係其實都係嚟一招四打一啦圍嗰個中咗咩食咗亞歷山大之雲嗰隻大幹部即嗰隻怪人呢要四個人打咁仲有邊個呢就係、是、阿地獄大使呢都話要幫佢哋走喎因為佢話敵人係敵人即係我的朋友咁樣呢咁就好欣賞洪大龍咁樣呢跟住又一齊幫手㗎啦嘩基本上都係啲好即係又係打起上嚟又係靠一號去即係最大出最大力嘅即係佢一出手呢差唔多打到個即係打到個大幹部都就嚟死啦咁但係最後都係靠敵大使牽制嗰個幹部啦咁其實三個人呢阿高薩同佢個基友啊同埋一號呢就一齊踢死咗個幹部咁話完啦咁樣就咁就完啦。 咁跟住咁 即 係 咩 咁但個地獄大使咁咪復活唔到囉 唔係佢半復活嘅因為佢又未話佢即係佢好似呢雖然復活到但係都要成點解喺度吸人啲 唔係咁佢個下場 吸啲啲嘅能量 打低咗嗰、那個有冇攞返個眼紋呀之類咁樣 呢個都係個亮點喎係咪即係其實呢最後呢打完隻幹部呢個眼紋即係走出嚟嘅但係佢呢就突然呢可以好正義喎呢啲咁嘅嘢我就唔會用啦即係因為呢初時呢佢初時覺得可以即係佢雖然被人利可能佢覺得被人利用啦但跟住呢打完一大場呢又好似打低咗最大敵人之後呢就好似咩都唔想要咁樣跟住就話我呢啲眼雲雖然稀罕喎渣碎咗喇眼雲喎跟住仲叫阿洪大龍同佢決一死線跟住一號見佢就嚟死咁樣攤喺度跟住呢叫佢休息一下先喎跟住好開心喎走咗跟住阿獨大使仲哀求你做咩你咩走咗去呀你做咩都唔同我決戰呀即係咁樣就有佢趴喺度咁開車走咗咁其實高所啲見一號都唔打佢梗係順便走埋人啦因為都唔夠打係咪都明知唔夠打梗係走啦一號放過佢咁所以最後又唔知佢點啦最後就攤咗個底度啦 好咁就完㗎喇喎係咪 係啊因為其實成套戲好平鋪直敍嘅但係我覺得呢就即係好過之前嗰啲嘅即係可能 之前嗰啲呢即係嘛之前 嘅戲嘅太離譜喎即係嗰啲出現即係突然有啲人出現啦突然嗰啲人呢又轉態轉得快啊即係嗰啲人呢突然又幫正義嗰邊啊跟住轉頭又幫奸嗰邊啊跟住又幫正義嗰邊轉得快啊咁最後就即係好多理論好離譜啊即係佢又開得好大㗎嘛譬如呢頭又話時間即係時間回溯啊咁樣嗰頭 即係唔會錯，啲人又會翻生啊，即係依啲理論咧就 鋪排得咧。之前嗰啲戲咧根本就 bullshit 嘅啫，之前嗰啲大集會根本佢就 係 個後樂園嗰種咧，嗰種咁嘅頭套 show。都是拍成電影啫嘛，佢唔需要 make sense 噶，咁咪打打下咪又出啲人，打打又出啲人，跟住唔夠打啦，啊小朋友記得支持呢個蒙面超人，梗得咧，咁樣，即係等咗呢啲咁嘅嘢。 係咯，拍到咁樣，即係初兩，即係之前我睇咧，由我前年開始可以有睇嘅咁樣，我覺得哇乜咁啊搞到咁樣嘅，即係都幾有啲失望啊。 就真係套戲嚟嘅，真係有故仔嘅。 是啦，唔通即係諗住一大合戰都實情係咁啦，即係佢有好多電影版嘅，我都知有啲都較為正常嘅，即係好似上年嗰套咁，即係套四號呢反而仲睇下啲劇情仲好過三號，但係三號大電影嚟喎，即係又會咁都有嘅，咁啊但係好似今次呢套咁呢就完全係即夠曬工整啦，係咪個劇情夠完整啦，咁啊，又唔會搞啲高言大志啦，係咪？即係佢哋個故事又唔會差得越嚟越遠啊，又唔會離天萬丈啊咁樣，即係收得個尾都幾好噶。 咁我 當然啦，講嘅真係好平鋪直敍嘅。不過我咁睇嘅時候都係睇翻即係一號嗰啲經典場面啊，係咪？即係個浴火重生啊嗰啲咁嘅場面啦、啊，我都係走呢、這個。 我 真係唔係講笑，好鬼型喎，型到即係都幾型嘅，應該話肉火重生都唔會話。 係曾經喺呢個 V3 度發生過嘅，即係 V3 嗰 一集 咧，就佢哋係抌鬼咗阿 V3 咧，即係嗰啲係人間睇做咩話？佢哋叫做 你講下 V3 人間睇啊？哇！佢封建之狼。封建之狼噶， 系啦，喺度荔枝叫咩红天马啊嘛， 红天马， 咁 系啊系啊， 因为去火化嘅，即系挤咗去嗰啲焚化炉咁嘅，咁啊谂住烧鬼死佢嘅，咁啊点知咧？点知烧佢唔使，佢仲因为啲火啊嘅流动嘅嗰啲气流，就令到佢嗰个 double turbo 啊推动啊，即系直情变身啊，会令到佢自动变身啊，系啊。咁其實呢個你喺上次都蒙出人 list 你啲嘢都見過佢嗰個嘢可以扯火啊，你見過咩？上次啊， 扯火， 扯咗兩個火龍卷。咁即係其實話咧，原來啲蒙面出人係唔止燒唔死嘅，仲會喺嗰度仲會得到能量嘅。 哦， 咁你就當佢係有少少承接翻少少啲咁嘅奇怪啦。咁同埋你咪當佢有啲伽美娜咧，如果你睇過伽美娜第二集咧，即平成嗰、那個，佢哋咪向佢祈求啊，佢咪喺個。即係嗰已經燒窿咗個殼度，再爆翻出嚟啊嘛，跟住重生嘅咧，永遠個力量會比之前強好多倍。咁 嗱，所以點解成日都要火葬就係咁解咧？ 當係有呢種咁樣嘅，即係無厘頭嘅一種咁嘅冇辦法解釋嘅一種咁嘅精神喺度。咁但係要咁先好睇喎，就係呢啲戲係啦。咁呢啲就而家嘅特攝片好多都冇咗㗎啦，呢啲嘢。咁呢度其實就有好多啲咁嘅舊嘅 value 啊，啲嘢咁啊擺翻出嚟啦，係咯，即係一個好簡單，好一啲作戰方式係冇花巧嘅，真係一拳一腳咁樣打嘅，又唔會話撳幾廿個掣，跟住條腰帶嘈冤巴閉，即係唔玩呢啲嘢嘅同你，但係我就硬橋硬馬咁打，勁過你嗰班友喺度變嚟變去係嘛，啲呢啲碌咁樣，咁其實佢今次就係喺度有少少玩緊樣嘢，同埋有少少又諷刺一下，即係佢又自嘲一下，即係又話自己啲係老土，跟住轉個頭，佢只有講翻同嗰個對白嚇，咁啊， 唔係跟住佢最好笑就係佢話，點解你講？跟住阿高松問：喂，你初時唔係老土嘅咩？ 係啊，跟住 我而家係用蒙面超人一號嘅身份講一句說話咁樣。 點同你啊？好， 即係佢初時就係用就用咩啊？阿即係佢個叫做啊，佢人間睇過咧，就同佢唔同嘅，變咗一號咧就唔老土啦。咁樣講係 啦，即係我係有講啫，咁樣同一句說話嚟嘅啫。阿爺講就得，你講唔得 嗱，我變身咗一號，我就可以講；我唔變身咧，我冇諗住保護世界，我就話你老土㗎咯。即 攞翻曬啲即係啲舊嘢出嚟嚇，甚至乎咧啲舊敵人嚇，啲舊敵人咧打幾廿年都好嚇，即係宿敵已經變咗嚇。呢度竟然咧聯手起上嚟嚇，咁佢俾翻曬啲嘢咁俾你睇啦。其實就係咁。咁所以咧好多啲老鬼啊，啲 O K 啊，啲老餅啊，即係都會見到都會好多人都有寫話好中意今次呢套戲嘅。咁但係我完全呢就見唔到有啲即係呢一代嘅人有寫過關於呢套電影喎，唔知點解 咁啊， 唔奇噶，因為真係即係咧，我又講翻，我同場睇咧就唔係好多人嘅啫。係 係。 嚇、啊，即係早場咧，真係話俾你聽，數唔出十個人嘅早場，即係嗰啲細路都好似忍唔住想笑咁樣，有啲真係老土嘅咁實在。 冇錯。 即係個劇情改上。 呢度係唔啱年輕人咧，小朋友睇嘅絕對係不適兒童觀看啦。 係啊，老豆，你要諗下，滕光雲係即係史泰龍做第一滴血四，你都唔會笑嘅。但係咧，實在滕光雲都好盡力㗎啦，頭佢仲都幾老啦。佢話佢七十歲咁樣。 冇咯，呢套戲有咩問題啫？佢冇問題啊，喺呢套賣嘅 value 係唔啱而家嗰班人口味啫嘛。 啊，的確真係喎，完全係即係。 係大家唔中，即係你一生人唔中意睇呢啲嘢啊嘛。咁呢個唔係套戲嘅責任嚟㗎。 係啊，冇錯啊，所以都冇文化啊。 咁啊。即係你唔中意睇黃飛鴻咪唔好睇黃飛鴻咯，黃飛鴻係咁老土㗎啦，係咪先？係下下同你講正義㗎啦。你而家中意睇啲奸仔咁嚇，或者啲主角要係反英雄或者黑暗嘅英雄咁黃飛鴻唔係呢啲人㗎嘛，係咪先？咁你做咩去睇黃飛鴻啫？係嘛？如果你唔中意黃飛鴻嚇，咁你話明呢套《無面商人一號》咁，《無面商人一號》就係《無面商人一號》咯。你 expect 佢又點啊？有個腰帶又重新巴閉㗎嘛，跟住入變幾廿個方㗎嘛，冇㗎，明冇呢啲嘢。咁、啊、今次呢套呢仲好有即係心咁呢仲配埋音嘅。咁而搵邊個嚟配呢、這個啊蒙面商人一號呢即係洪大龍。 新入衛門囉。咁我即係專唔係佢即係嗰位配音員以前配新入衛門啦，即係到亞視美段啊所有嘅韓劇。即係阿爸主角啊啲都係佢配喎，我都知佢。 好多個蒙面商人都喺度。都是他配的，即是 Black 啊啲都是他配的。 是咁喺 Black 都是 因為說他是差不多御用配男主角啦，應該咁講。所以好多啲超人啲男主角都是他配啦。咁蒙面超人揾佢配啊，揾翻佢配咧，其實而家可以講係。咁佢喺電影上面就更加啦，係劉德華好幾個嘅又係御用咁滯啦。即係劉德華以前啲戲都係配音噶嘛。即係以前嘅時代啊，即係劉德華你睇翻《天若有情》嗰時咧，都係佢配嘅。唔係劉德華把聲嚟㗎，但係佢可以扮到有少少劉德華嗰啲語氣㗎，佢講嘢係即係有得㗎喎。咁甚至乎連呢個古惑仔啊，第一集啊，嗰把聲都唔係鄭伊健，就係佢嚟嘅，又係佢嚟嘅。所以點解林世瑩咧？如果第一集啊，就係因為佢啊，係。 哦，係啦。 係咁。咁啊，呢個配音又即係功不可沒啦，當然第一集。 不過套戲咧，老實講啊，如果同即係你雖然話老土啫，但係。即係譬如嗰啲荷里活大片啊，即係我個人感覺咧，寫咩天殺咁樣。唉，我話咧，我之後再睇咧，我都覺得搞錯，我寧願睇《無面超人一號》好過啦。即 係 邊有？即係佢哋腦洞大到咧，即係睇天殺就真係會睇之前嗰啲三號啊，又平成 VS 超王咁樣啊，哇亂咁，真係亂咁嚟嗰啲。 佢 Wolf 咧又猜到好大，佢中意爆就爆，佢中意。防護罩爆就爆，核彈都炸佢唔死，但係開幾槍就可以射爆佢保護罩，即係嗰啲咁樣嘅狀態嘅人。 即係開 party 嘅，其實 係開曬 party 咁樣，即係但係即係好少可咧蒙，即係紅面超人會做翻啲咁，即係你唔可以話好陰沉喎，你又唔可以話好黑暗喎，不過佢咧就。即係 黑暗㗎， 即係完整啦。 一號唔係好黑暗啫嘛，你黑暗 係。咪就係咯，成套戲唔。 唔係你黑暗，你係 first 嗰陣先嘗試將佢又玩翻黑暗啫嘛，即係 first 即係嗰個新版嗰個樣嗰個先嘗試玩黑暗啫嘛。你舊蒙面超人一號其實唔算，即係唔係依家嗰啲人講嗰啲黑暗咁黑暗咯，最少即係佢都好講好多正義啊，講好多嘢嘅。 哦，係啊，咁佢即係佢都係賣俾你聽，佢都係好似即係。個心態都係你當好似睇翻 Rocky 第五集嗰啲咁樣，唉佢好老啦，佢又周身五勞七傷啊，但係佢都好 咁衰。Rocky 第五集就變瀟灑哥啊，出嚟。 唔係第五集應該係唔係啊？佢咪好，即係第五集係即係講佢想同個後生仔打一打啊，係咪？ 佢有出翻嚟打嘅咩？ 咩？ 阿 Rocky 有出翻嚟打咩？ 有，唔係即係唔係最近嗰集喎，都係講緊十年前嗰套嗰、 哦、 套，即係佢都係啊，佢唔夠打，但係佢盡力練翻自己啊，即係嗰套啫，係 咯，冇打出嚟做教練咁，咪變咗瀟灑哥咯。 係啦，嗰套係瀟灑哥啊，真係咁。咁但係個問題即係 即係你要用呢個角度睇咯，佢都好盡力咁去即係勉強自己啦，即係話讓自己一個人 嚇啦。係俾僆仔睇嘅 ，OK。 的確係嘅。 今次係咁，但係俾老嘢睇嘅，專登拍翻套嘢，咁啊，大家中意，即係其實我諗又唔係，其實唔係所有僆仔都唔中意九一號嘅，不過少啲咯。 我都睇啊，不過有時佢啊，有時平衡，即係套嘢平衡起上嚟，即係你真係可以令到。令到你啲主翼嗰啲高聲打得咁緊要，我都委為奇觀喎，真係。雖然我都覺得佢哋唔勁啊，即係睇佢哋嗰啲衫又咁流，即係我個人覺得啦。即係譬如咧，如果即係好似以前咧，我都幾中意三個五啊，三條五啊，即係或者甲骨台嘅劇情差，但係你會覺得佢。即係嗰啲能攻擊力啊，或者嗰種，佢啲皮套都靚好多噶嘛。 靚， 但係而家就膠曬，即係當然咧，要膠咗好耐啦。咁你唔會覺得勁噶嘛？但係你都唔使弱化到咁嘅程度，真係。 唔係以往咧，就好中意用啲舊超人就去拱照新嗰、那個，就將新嗰個做到最勁。咁啊，即係就從來未試過咧，反而係現役嗰個咧係變咗係雞，同埋係拱照翻一號就真係第今次係前所未，即係真係即係好從來未試過，因為咁講， 即係真係雞到貼地喎，真係，即係 咁樣做係，咁所以都幾大嘅突破嚟嘅，所以呢度真係冇理由唔睇啦，係啦，即係如果係大家係中意一號嘅， 回味一下應該要啦，即係仲有佢啊，仲有佢啲功，即係譬如佢變到咁肥咁大隻，唉、哎，你會好失望啦，打起上嚟又用翻啲力量型嘅感覺。去打啲怪人喎，再唔係呢個靈活身手嘅感覺打喎。 即係其實都雖然肥，但係有身手，即係洪金寶咁。 係啦，即係最多，即係佢都會跳下，但係跳嗰兩下好少嘅啫。即係你一跳，你話好核突，哇！手成個肥佬跳起咁樣嘅咁樣。 梗係啦。 咁但係好少嘅，好少出現嘅啫。 拳腳啊，啲嘢都睇翻到咯。 係啦，嗱，最主要都係多，哇！多咗拳多個腳啊，咁啊最好啦，係咪？ 咩陳光雲個人間體有冇出手打呢今次？ 當然有啦，佢一開場已經，即係一開場咧就好似有啲佢喺泰國嘅，咁啲小混混咧就想做佢，咁佢又喺度拮佢，用筷子拮佢手啊，即係好似喺度打黑社會咁樣嘅，咁都有露幾手嘅都。 蒙面超人打黑社會啊！ 系啦，不過佢嘅感覺就好似老師傅用拳就可以一撞撞開你，咁當然啦，佢係一個改造人啊，梗係得啦，係咪？佢打黑社會啫，係咪？ 係，大力 咁，所以一定得嘅。咁有翻老師傅嗰啲功架咁樣咯。 嗯。O K。 咁但係你佢翻身起腳梗係唔會啦，係咪？梗係難啲啦。 咁即係都好推薦大家中意即係舊嘅蒙面超人啊，中意超和嘅超人都嘅朋友就要睇翻啦，反而。就唔會失望。 呢個係係啦，不過如果你話，如果啲人話你話我鍾意高手咁樣，咁你就條氣好唔順噶啦。不過我睇到唔會，香港唔會有好多人。 高手好似真係麻麻地 嘅， 唔中意嘅，就唔好中意高手，所以應該冇問題不大。 真係咁啊！我之前都有睇過下佢另一套同阿 Drive 去夾嘅。 是啊是啊， 即是電影版咁樣嘅，即係當然啦，佢可能有佢好睇嘅地方嘅，但係就即係始終都即係佢又冇 Drive 嗰陣時咁咁多電影版喎，即係 Drive 都好機械咁，佢而家真係即係佢本身個男即係個男主角就好幾弱氣咁樣啦，我究竟有冇能力呢咁樣，即係打起上嚟都好似唔係好勁咁咯。 喂，咁呢套戲嘅評價都 OK 係咪？即已經算係近年嘅蒙面超人片裏面好似最好睇呢套啦。 咁我諗都交到貨嘅，因為咁樣嘅，就如果你話同套 Amazon 去，即係你可以咁樣去比嘅。咁、我覺得咧，依套即係如果嗰啲人覺得啊 Amazon 都好有以前嘅風格咁樣， 好垃圾嘅話， 就 OK 啦咁樣。咁依套一定仲 OK 啦，我又覺得。 你講嗰套 網劇 啊嘛，我哋覺得好差嘅喎，大佬。 我知，跟住有啲人都好，因為好多人都會中意翻個氣氛嘅。即係當然咧，佢有反駁位都係有嘅。 嗰部唔係超和氣氛嘅，嗰啲都係啲平成氣氛。 係咁啊。咁的確係，即係 中意呢個超和呢個感覺嘅嗰啲人都， 不過我總體我都好相信，如果即係嗰啲人都接受嗰個阿華索嘅話咧，咁呢套一定 O、OK, K 入得場啊，絕對可以入得場睇啦。 首要就係你啲人要接受超和超人嘅，因為超和超人好多人都唔中意嘅，即係而家啲人啊，我講。 都依個係一個要點嘅。 等於你而家啲高達迷好多都話唔中意 R 七十八咁啫嘛，即係一樣啫嘛，係好大班嘅，有咩出奇啫？ 係冇錯，我都要承認。 好啊，咁樣嗰班就唔好睇啦 ，OK？ 係冇錯，我都要承認，其實我睇《蒙面超人》都係中意啲，我都係中意平成嗰啲嘅啫。即係當然我以前都唔係咁中意睇，即係一號嗰啲，我都係平成開始有幾集。即係 Kuga 啊，跟住三條五啊，跟住龍騎啊嗰啲，我又開始有 睇。點解呢套你反而會覺得 OK 咧？如果係咁， 我咪因為都唔係㗎。你如果從咧欣賞即係一號呢個咁經典嘅角度去睇咧，即係佢做翻嗰啲味道出嚟咧，你會覺得即係似翻佢以前。 咁但係你話你都唔 中意，我都知道似翻超和嗰啲感覺啊。 咁你話你唔中意以前超和嗰啲㗎？ 又唔係話唔鍾意嘅，不過你要我睇曬我頂唔順咁囉。即係譬如你可以咁講啦，即係如果你咁，如果你話咁樣比法呢，唉，如果而家嘅蒙面超人係咁嘅樣呢，我寧願做返超和以前嗰啲咁樣仲好，即係咁樣去類比囉、 哦。即係如果可能 你可以咁諗。 少嘅平成嗰啲呢做嘅好睇嘅，即係如果玩到依家咁啲咁爛呢，我寧願超和啦咁樣啦。 系啦，揿几廿个掣啊，嘟嘟嘟嘟嘟嘟咁嗰啲咯，又出声咁样咧，太离谱啦。 咁 又唔好咯，不如一拳一脚啦，正宗啲啦，系咪？ 嗱，咁呢度个一号系点样变身嘅咧？有冇跳起？有冇点样变嘅咧？ 佢有跳又唔系成日咁跳嘅，啊，好似类似即系类似 Black 咁跳嘅，我都觉得唔系做晒手势，做两嘢手势啦，招牌手势咁样啦。那個風佢腰帶一打開，風車一轉，砰一聲咁樣，即係好似一個綠色電子煙咁樣，佢就會變到一號啦。好似冇跳嘅，咁樣就走 出嚟，拖咁嘅， 跟住先再跳嘅啫。 冇拖咁。 啊，好少拖喎。 冇拖。 即係佢，我諗佢都知咧，拖得太多咧，即係好佢嘅缺點就表露無遺咁，所以就少做啲咁嘅嘢啦。又即係開住架車就變身咁樣啦，係咪？又或者俾人火葬嗰時候先變身咁樣。 開住架車就直情係早期個變身方式啦。佢初初嗰陣係其實好搞笑嘅。佢最初話個蒙面超人咧，就要靠風壓，唔係啊，佢要靠風壓嘅能量。 係啊係啊係啊。 咧佢就唔係企喺度就變到身嘅，所以佢要開行嘅電單車。咁就跟住個腰帶就會個風車轉嗰陣咧，佢就會變身嘅。咁就連隨個電單車咧都會，即係佢係個普通電單車嚟噶嘛，會變咗嗰架塞空嘅。咁但後尾佢就即係走咗之後啦，咁去到二號出場啦，即係其實實質佢係個演員炒咗車啊嘛，咁啊， 係啊係啊， 話佢唔知點樣離開日本啊，二號出場啦，要出場咧，咁原來咧二號嘅演員咧就冇車牌嘅，好笑喎、啊，冇即係未有，佢都考緊，但係要開趕住啊嘛，你都係臨時係咪頂上喎，未考到牌喎，點算啦咁？咦咁樣啊？不如我哋即係唔好用個電單車變身啦，就不如索性深敲唔知點樣，你喺度擺啲 pose， 跟住就變身啦咁。咁結果就竟然咁樣誤打誤撞咧，創咗呢叫變身 pose 呢樣嘢。哇！跟住就瘋魔到依家，即係全部都係屎忽撞棍嚇、啊。明明係賴嘢，所以要揾啲嘢頂上，點知嗰樣嘢反而變成新嘅經典。咁所以後屘一號再出翻嚟咧，佢又跟咗佢咁喺度，又喺度耍套拳咁，跟住變身啦。咁啊變咗有個咁嘅 tradition 開始。咁所以佢呢度你話佢踩住個電單車變身嗰度咧，其實佢就又係喺度即係叫做致敬翻佢早期啦，就係咁揸住個電單車咁變嘅。你睇翻個蒙面超人最初個主題曲，佢都有呢一幕嘅。 哦，係啦，呢個都係要點啦。其實藤光宏都係㗎，佢自己即係你應該都尊敬下佢做呢套戲，因為佢即係佢第一套特攝片都係佢好多都唔揾替身㗎嘛。即係好多危險動作，哇！加上咧自己識揸電單車啲，咁所以要勇氣可嘉，但你真係你唔好諗，即係你諗下佢專業精神咧都好犀利嘅。 就冇乜點嘅，佢都係平地打下動作嘅啫，佢唔危險啊不大嘅。不過佢炒車純粹炒車啫，呢個冇關嘅，同佢拍嗰樣嘢嘅危險性冇關嘅。炒車嗰度真係唔知咩事啊！即係點解會炒車嘅咧咁？ 咁啊，純屬意外啦，真係呢啲。 哦，咁樣係咯。 唔危險嘅，唔危險嘅，其實即係佢，即 係佢做過港產片喎，講下佢都好似。 有啊，後屘睇到《天使行動》咪第三集啊。 啊，係咁，《皇家戰士》啊。 皇家戰士啊， 可以， 係可能《皇家戰士》好正，係。 哦，係啊。 即係總之轉 咗 係阿楊紫瓊嘅，轉咗係阿楊麗清嗰陣嘅，係啊。 哦，係咯。 係啊。 所以總括嚟講啊，真係 唔 係 唔係天神，天神係揾阿邊個啊？阿西城秀樹啊，係。 哦。 即其實都不斷嗰期嗰啲港產片都好興咧，揾翻啲即有啲名嘅日本即係啲型男嘅，係咯。咁後尾你去到風雲都揾阿千葉真一啦，唔出奇。 我係一班人都會揾。 呢班人本身自己日本又真係即係有武打根底，係咪先？有型，有一定嘅演技，係嘛？呢啲你而家香港就唔係冇啊！你唔揾嘅話，羅網師傅咁啦。 羅網 係啊，係嘛？咁啊買，咁你迪龍都全部都係啊！咁但係你而家會唔會覺得老土咧？咁樣咁你揾幾個呢啲咁嘅日本型嘅咁啊？唔係喎，咁但係人哋又真係仲係好有型嘅喎，雖然老咗嚇，但係好有型。 係，佢有嘅風格嘅，即係仲 keep 到嗰只咧。 迪龍後生係靚仔啫，而家你英雄本色嗰陣都唔靚仔啦，講真係嘛？即係可能主要甩頭髮啦。咁我即係唔知點解，即係好似好多即係香港嘅嗰啲即係曾經紅者一時嘅武打明星，即係老咗都唔係好受尊重啊，反而嚇。咁佢哋日本咧，反而 咁、 即係其實都 香港 有翻一定 都唔係好尊重呢啲打仔啩，可能都 咁講，即係唔係話佢都唔係好紅嘅，你唔可以話恆光雲先生日本好紅㗎啦，已經。咁但係佢有佢位置咯，佢有佢空間咯。 即係佢唔係好紅，你即係話 佢有佢個界別嘅擁趸啊，應該咁講。即係人 係應該係啦，冇錯啊。 人哋唔係一面倒嘅，做舞台劇有舞台劇嘅明星，係咪先？嗰啲人好老㗎，老弱弱㗎，人哋但係人哋啲唱功啊、做手係一流啊。咁又唔係一面人偶像派大曬，即係偶像派啲人調翻轉，仲要叫佢哋做前輩，咁人哋就分得好清楚嘅。咁但係咧，香港就唔係嘅，紅嗰個就係、 啊、 我嗰個僆仔僆妹，歌都唔識唱，但我紅我大過你，係咪啊？你嗰個仲要嚟做我行業，你 香港會咁啊？ 唔係咯，荒謬嘅大佬，人哋咧就唔同啦，人哋呢啲人咧就永遠都有翻一定嘅地位嘅，嚇，係啦，就咁。 咁所以好唔同咧。你即係呢 YouTube 嗰度都睇佢哋啲發布會呢，阿騰光雲著返件紅衣七人衫出嚟呢，啲人都好感動喎，好鼓掌喎，即係尊敬佢嗰隻嚟㗎喎，即係都見佢好辛苦著件衫出嚟㗎啦，係咪 哇！佢直情著嗰件蒙面超人衫添啊！我見過佢唔 係。係咯，咪就係咯，就係、是、幾辛苦啊，大佬走。 肥佬裝喎， 係咯。哇！七十歲喎，你估小爺行出嚟都辛苦啊！咁啊，佢係好專業精神，大家尊敬佢嘅，係咪？ 佢而家係咁多個做蒙面超人裏面最健康、最精神嗰個啦，其他啲人傷嘅傷、殘嘅殘、毀容嘅毀容， 係嘛？死 啊死 啊！死 啊死啊！死啊死咗都有，係。佢啊已經係， 唉，冇辦啫。 佢係最近。其實佢又唔係最老嘅，反而即係如果你計個人又，但係即係總之佢係最、 哦、 最第一個啦。但其實佢又反而最精神嗰個咯。總之即係佢仲得，你一玩出嚟咧都唔覺得話佢好唔掂，係嘛？係咁咯。 係啦，咁都幾好嘅。 又佢都話自己真係改造人啦。佢都話佢有兩條即係個腰嗰度兩條大動脈換咗兩條水喉啊，已經真係啊。佢係即係正牌嘅改造人啊。佢話佢而家係都唔係好都唔好叫佢咩打都冇可能㗎啦。即係都係。出嚟擺個 pose 啊，咁都冇啦，而家都好少出嚟啦，係咯，身體都唔係幾好，係，好慘啊，好多都係啊，二號我哋毀咗容添啦，唔好講啦，係咯， 係咯，見佢樣真係老到， 唔係嗰個唔係老啊，嗰個毀咗容啊， 毀咗容添 喎，燒親啊，係啊，毀咗容啊， 喂，真係慘， 慘啊真係，咁啊，所以都咩㗎，係啊，咁啊有得睇就睇啦，咁唔知仲有幾多次呢個騰光雲嘅演出啦，隨時就去下一次啊呢啲啊。 系啦，冇错啦。 大家唔好以为好似好稀罕咩，系真系要稀罕下噶呢啲吓。O K， 好啦，咁我哋有咩补充？马仔咪问有冇成？如果唔系，我哋讲落去噶咯。有冇？ 就冇，我上网睇到好似啲人反而话今次点解配咗音？佢话套嘢好好睇，但系点解配咗音咁讲啊？ 配音 咁啊，系嘅，都系嘅。我都打个突啊，点会配音咧？突然会 哦，即系你唔中意反而。 唔係啲人寫佢哋話唔鍾意喎，我見到網上高啲人。 我知道啊，就係咁啊，阿德英都唔鍾意。 咁即係即係其實好少聽 即係好少聽配音片集嗰啲咁㗎啦。咁咁實在呢，我又覺得阿滕光雲佢講嘢都幾有型嘅。 咁平時電視 即係唔係話香港唔好，不過滕光雲即係我想聽，即係佢哋嗰啲音咪多啲啦。有幾個 都係配音， 即係好似佢有幹部啊，有個女仔個幹部咧，聽開日本話噶嘛。咁佢一配音啊，好似即係當然啦，又冇以前咁熟嗰啲配音員嗰啲聲喎，咁所以咪覺得好似好生疏咗咯，反而就即係咁樣咯。 即又係因為睇開啲日本版多，咁啊反而慣咗聽翻我哋講，佢哋講就多過配音。 係啊，都係啊，仲有你即係你我最熟都係阿滕光雲嗰個配音喎，咁點咧？其嗰啲都好似差唔多聲咁樣個都， 即 係咁樣。 咁啊係啊，即係你話廣東話版其他配音員又可能冇乜特別嘅啫。 咁啊，唔知點解啦，咁就冇啦咁神心喎。啊！使到筆錢配音喎，咁好嘅咩？ 以前嗰啲戲相都係就咁字幕嘅啫嘛，邊有配音啫？今次 係啊，套套都係啦。 今次係有錢做嘅，同埋咧叫做多幾個院做嘅，唔係話以前咁淨係得個即係個佢專登叫德福咁咁樣嘅。咁其實今次係有 錢。今次我都唔係去德福咩？去 Mega Box 喎，係。 唔知而家好似旺角都有院做啊，好似係嘛？今次 有喺新世紀廣場。 係咯係咯。但反 即系火车站嗰度嗰间啦， 唔捧场咯，即系反而好多人咯，反而调翻转今次。 喂，因为本身睇开日版咁班友睇开，咁变咗冇咯。因为佢本身如果你计翻广东话版咧，好耐啦，佢哋嗰班又冇乜点样睇嘅嗰时。 唔中意叫做蒙面超人添啊！有人话做乜叫做 假面 超人啊？系啊。即係真係發嘅，真 係 真係。 嚇！點解呢度嗰啲唔撐廣東話嘅？點解今次啊？ 係咯，我咪就係講啦。嗱，你上次講比卡超，我咪就講咗咯。你首先你自己出發，你自己有冇去揾翻嗰個即係嗰個所謂廣東話配音嘅嗰個價值？你好明顯睇到就冇人去阻止你去 keep 嘅時候咧，你就自己放棄啊嘛，咪講咗咯，咪就唔好笑。唔係啊！啲人成日話點解唔叫 Commander 算啦，直情不如直情，不如我哋成改叫講日文嗰個啦。雖然我都冇乜意義，不如香港講日文啊，不係香港，不如俾日本咧再統治多三年八個月嚇，好唔好啊？ 嚇！咪總之佢唔係講國語得㗎啦。 日本國語咯講，係咯。 啲日嘅啲架仔講國語啊，咁有冇問題？ 日本國語咪即係日文咯。日本佢自己嗰度係有個叫中國嘅地方㗎嘛。 唔係即係最講咩文都得，最唔係國語得啦咁啊。 咁又唔係啊，廣東話都唔得㗎。係 咪 今日鬧緊囉。 係 唔教子主義嗰啲。 做咩配音啊係咪做咩叫做咩歌叫門啫。咁呢次唔係。 都係個標準佢定嘅都係。 彩冇叫洪大龍啫，唔係仲鬧得勁啊大佬。佢配音啫，但佢里面都叫翻做本海猛啊嘛，系咪？ 但系佢绝招都系叫风雷电喎、 啊。呢啲咪俾人闹爆咯，风咩雷电啫吓，咁、啊、老土嘅。 系即系讲英文拉打击咁啫。 系啦，要讲唔系英文嚟嘅嗰个日文嚟嘅，用日文个发音嚟发嘅，唔好用英文发。 拉打击咁 啊！唔好 唔系拉打，拉打击咁啊！ 英文 ride kick 哦， 吓 呢个系 ride kick 咁样喎、啊。啊冇 cool 嘅，冇 cool 嘅，冇 cool 嘅。 哦，系系 冇酷噶，冇酷噶，冇尾音噶，好似好似 like a kid 咁样噶嘛，成家高音噶嘛，咁、那个尾嗰个系系咯，系咯， 唔知啊，都系咁啦，最近 今次背跟住绝招啊，拉得 punch 都变咗风雷拳喎、 啊，唉，咁啊俾人闹爆啦呢啲， 又俾人闹啊， 咩雷拳啦、啊， 做乜唔跟啊，闹爆啊， 唔系咁呢个就自创噶，以前冇呢个咁嘅名噶。 系啊，真系啊！ 咩嗰阵时嗰个霹雳钢锤喎， 霹雳钢锤系啦， 雷霆飞腿啊嘛， 系啊， 冇错，跟住两只脚出雷霆双飞腿， 雷霆飞腿，唔系咁呢个 brand 啫，唔好取我一号，一号系风雷电啊， 系啊，都系。 但系嗰时咧个 punch 嗰下佢冇逆嘅，佢净当系一个绝招嚟嘅，即系佢咪冇唔讲拖咁咯，继续拖咁啊算，系啊，佢净系拉得 kick， 即系风雷电咁样嘅啫嘛。 系 啦，嘥气啦。 唔系我系冇啊，我咁见到啲人咁写，跟住我觉得咦，点解唔系话撑开广东话啲，突然间有咁 冇撑咩广东话啫，从来都冇。唔系因为冇人出嚟 stop。 都睇对面系咩嘢，其实撑唔撑，我觉得 唔关事。咁对面都系日本啫。咁如果日本嗰边话 official 咧，呢、這個唔准再叫做蒙面超人啦，以後要統一，又要統一喎、 啊。係跟台灣啊？ 唔知啊，佢為咗自己跟台灣都好啲，佢又作個騎呢名。 啊！ 唔知叫咩騎呢騎士飲子女啊？唔知佢叫咩啦，係啦，是但叫咩啦，咁你就鬧啦，哇冇搞錯啊，我哋叫開咗蒙面超人㗎嘛，咁樣係咪先 吓， 跟住又要示威 示威啦，又去呢個日本領事館門口屙督屎先咁啊， 唉幾嬲啊， 咪又係下下要人哋唔俾你嗰陣你先話咩，其實今日佢都唔係個心，都唔係真係覺得呢樣嘢咩咁緊要，係咪 好都係撩一條筋嘅到時。 咪即係搵啲人嚟反㗎嘛。 係咪撩一條筋又要做嗰時咪整佢囉。 人哋飲你用㗎啫，你就叫咩做蒙面超人呢，咁老土㗎。係囉。叫咩做鐵甲萬能俠呢，馬尖加 Settle 咪幾影㗎嘛。算啦。 都係咁啦，係啊。 都係咁啦，講過幾百次㗎啦。好咁就講完咩話，單可能夜㗎啦，要返去呀，係囉。 好啦，差不多啦，系 喺屋企等紧啊，因为 系啊， 好等我哋慢慢咁睇，等我哋仲有几套，因为单未睇咗几套，反正冇得讲，系 咯。系你讲下 Voltron 都得嘅，如果你又睇咗。 哦，我 Voltron 嗰班我未睇，真系嗰套我睇嚟睇去都啲片段嚟。你想讲 Voltron 啊？ 我都唔系，我都系想讲一句啫。如果睇，如果天煞都叫好睇咧，咁好心你睇下 Voltron 好过啦。即 系 Voltron 都仲 真系真系 仲合理过去九倍。 系啊。唔係佢 啲劇情啊， 扮勇者王咯， 扮勇者王，哎，不過佢咧又啊，我覺得似動作戲多過咩 喎？我驚大家唔知咩係 Voltron 啊，金剛戰神啊， 金剛戰神係啊係啊， 但台灣好似金剛戰神係巨型神嚟喎，叫係嘛？ 唔係台灣係，但香港嗰時個電視劇嗰個 都係金剛戰神啦。 唔係我記得上個禮拜馬仔話香港做過，其實香港做嗰度就係 Voltron 嚟嘅。 是 咩？ 佢係買英文版翻嚟播，佢唔係買日文版翻嚟播，應該咁講，應該冇分別嘅 ，OK？ 唔係，應該咁啊，因為我都記得嘅，佢白獸王係真有播過，播咗一半之後咧，即係我細個最激氣嘅，就係睇咗一半，咦？點解冇咗咧？點解冇咗白獸王咧？個轉頭 播 《金剛戰神》， 哦， 跟住仲要從頭播過，跟住嗰啲即係嗰啲劇情就開始咧亂咁嚟㗎啦嘛，你好似佢。 唔係因為 Voltron 嗰陣時候好嬲嘅嗰陣時。 我即係都有播過正式白獸王，但係就冇播曬嘅。 我就係記得近時叫白獸王，後屘又叫《金剛戰神》咯。 哦，原來係咁，即係真係有。係， 即係嗰陣時追咗一半咧，明明啲劇情都好正常㗎，搞錯咗變咗 Voltron 之後，又不斷喺度講廢話嘅咧。即係佢哋好興咧變形啊，又講廢話啊， 即 係變形又講埋，即係組合頭部啊，組合隻手啊嗰啲咁樣。 啲對白佢講奇嚟嘅， 唔係佢仲有啲最衰就係有時有啲場面咧，即係當然血腥嗰啲佢會 cut 咗啦，因為白獸王都好多有啲血腥，即係怪獸食人噶嘛，佢 cut 曬，跟住轉頭啊，成日就播翻，無啦啦又播翻。即係我最記得有一場呢，唔知點解集尾都會播嘅，就係呢，即係個公主呢就出去個城堡前面同人揮手呢，就唔知點解呢嗰一段呢就不斷喺六七集嘅尾呢就不斷咁出現嘅，唔知點解。即係 佢 其實即刻得好鬼核突㗎，出到。 自己剪輯嘅，唔係照播嘅。 唔係照播㗎，咁佢哋要尊重嗰啲，即係佢哋都唔想咁血腥㗎嘛，即係我話美國嗰邊。 我知我知冇錯，我原來都唔係照播 ,ok,ok。 系啦，嗰阵时好，即系搞到我本来想睇咧，想睇晒，我都冇心机睇晒。即系转头，真系从未出现过喎，白兽王嗰啲结尾啊，所有嘢都冇出现过。 咁但系今 你听听都系金刚战神咯。 系啦，今次个新卡通如何咧？你就反而觉得好睇，系咪？ 哦，佢即系咧，佢走好走呢个加丁同加勒士嗰啲路线嘅，应该话个动画版啦，我唔好讲话电影啦。即系佢好走宇宙冒险嗰只路线嘅，咁啊沃藏咧又唔系成日出现嘅，佢又唔系无敌嘅，唔系出必杀技就赢嘅，成日都要立底。 一怪嗰种古仔嚟嘅。 啊咩啊？ 即系唔系每集一怪啊？嗰啲叫做每集有只怪兽就。 唉，唔系每集一怪啊！即系嗰啲怪兽，梗系去即系要谂个度过先掉出嚟咁样噶。即系对面，即系对面又唔系脑残嘅，即系嗰啲帝国唔系脑残嘅，有好多鬼仔要怼佢哋嘅。 即系有 咁佢哋咧，佢哋只窝床咧又唔系天下无敌嘅，有时又要靠。 即嗰啲地面工作人員嘅做嘢啊，咁先可以搞得掂單嘢啊，咁樣嗰啲咁咯。 但我見佢畫得好似日本嘅喎，今次。 哦，係啊，但係佢個劇情就走啲揸啲即係宇宙冒險嗰啲路線咯。咁就我諗佢哋最似日本嘅就係而家好興嗰啲冷夾啊、冷笑話咧，佢哋基本上都周不時都會出現嘅，係啊， 哦、 都幾即係當然啦，認。即係佢又唔係好多時認真嘅，的確又佢哋都係好輕鬆啊咁樣。 係，明白。 即係類似係咯，所以咪就係、是、即係我都講啊， 整體係好睇嘅反而。 哦，係啊，因為你真係唔會覺得咧，真係即係唔會諸國威能啊，咁、 嗯、 又唔會即係講到佢哋即係一時又陷入險境啊，跟住轉頭啊即刻冇事啊，唔係好反駁嘅好多。情況都 即反而寫得幾好嘅，好 係啊！咁佢一次過掉11集出嚟，其實都 我都未 即係你 睇曬成集嘅，係咯，我就全部都係睇過啲片段，咁啊叫佢打嗰陣，喂點解咁勇者王嘅咩打好似係咯？ 我係佢哋嗌嗰時都即係又係嗰啲熱血， 係啊，佢合體嗰啲 都爭上嚟嘅，係 咯。 唔係佢哋合體都有時搞笑嘅，即係佢你睇到嗰個好 perfect 嘅、 哦。 我哋初時都試咗好多次啊，係俾你睇埋試咗好多次。 哦、 咦？點解我哋都唔齊心嘅咁樣一齊飛咁？點解我哋合唔到睇咁？ 好睇㗎，初初。 係啊，初時佢哋又冷曬啊！得、 哦、 啦，我哋齊心就得㗎啦。咁一齊飛咧，又會有隊形啊。 哦。 跟住又合唔到睇，跟住佢哋個個好似喺度冷笑話。即係嗰啲表情你就知㗎啦，即係一合唔到睇呢嗰啲日本式嘅冷失落啊嗰啲咁樣呢、嗯、即係就有啲咁嘅場面囉，即係笑嘅唔係冷笑話嘅應該話， 嗯 ,ok, 咁樣出現囉， 好啊， 所以可以精彩睇下啦，因為我都差唔多嗰度都差唔多要離開啦，唉、哎，今日就分享咗呢啲啊！ 我哋仲有幾個要介紹，因為我哋都要盡快。 係啊，送啦，係啦， 係啊，好，唔該曬，丹英，唔該曬。 好啊，就咁話啦，好啦，拜拜，各位，拜拜，嗯， 拜， 嗯， 好啦，咁我哋繼續講落去啦。咁啊，其實都睇咗好幾套其他嘢嘅，係咁樣。咁既然講起特攝，係咪繼續落咧？ 係繼續啊！ 唔出人啦，咁其實另一套超人咧，即係鹹蛋超人啦，咪先日本兩大超人啊嘛。今個禮拜咧都出咗新嗰個啦，其實應該係啱啱今日都出咗嘅，因為今朝先做嘅啫嘛，其實係咁就呢個鹹蛋超人嘅 Op 啦，佢叫 Op 啦，我哋個叫做 Awesome 啊 ，O R 二 set 即係趴喺度個 logo 啊，咁啊做咩㗎？咁樣呢套嘢咁其實咧佢啊好搞嘢嘅啊，不如呢個打下馬仔講下馬仔。 喂，我就係騎立過，因為冇見我都唔係好知做乜嘢。咁我就見到有三條友係咪追風定咩嘅嗰啲係？ 其實佢冇嘅，啲嗰啲。網台嚟嘅啫，即係又係幾個傻佬，就係好似即係成日去研究啲即係啲怪嘢、神秘調查科咁嚇，普通市民嚟嘅啫嚇。咁佢但係佢成日有個大叔，嗰個就好似嗰個大叔就好似應該係都係有隊隊嘅，但係嗰個就唔關佢哋事嘅，成日真係鬧佢哋嘅。咁但係今集咧主要就係講呢三個傻仔傻妹就喺度追風啊，即係話有啲奇怪嘅旋風啊，咁佢就話喺呢個古籍入面有記載，其實有隻怪鳥有啲咁嘅嘢啦嚇。咁啊，如果天就影到啲相，好似隱約見到天有隻雀嗰啲咁嘅嘢。咁其實嗰度又致敬翻即係 Ultra Q 其中一集，即係嗰隻怪鳥嗰幅相嘅嚇，專登玩嘢嚇。咁啊、嗯，其實佢話講，比如講下呢個超人咩點嚟啊？咁啊，其實都唔知嘅，暫時你哋見到開頭一個光之巨人，咁但係佢個形就似而家個超人嘅，因為見到個頭係即係。即係個頭個頂個尖啲嘅，好似個水滴咁樣嘅，係呢個超人個樣嚟嘅 ，OK 嚇、 嗯。 但個身就睇唔真嘅，你當佢個吉田咁啦嚇，佢係冇咁多複雜嘅嘢嘅。咁啊睇唔到係點嘅，光之巨人咁啦。總之真係發曬光咁，就係個心口有眼藍燈咯，睇唔到個真身係點。咁喺度打喎，同只斯當喺度打，咁啊唔夠抽喎，初嚇。後尾只斯當又唔知出咗啲咩招咁啊。咁啊波及咗個細路女嘅。咁我唔知個細路女同嗰個超人係咪因為有啲關係嘅，因為嗰超人有望落嚟望佢嘅。有個鬼妹喎，咁個鬼波及咗個咁死埋呀應該，跟住個超人突然間好嬲咁就出咗招絕招咁終於打爆咗嘅斯當啦，咁但係即係佢跟住還原返做人嗰陣佢喺度大叫咁樣嗰個即係呢個咩呢個主角啦，咁佢但佢原來打低每一隻怪呢就會收到一張卡㗎喎，即係突然會變咗張卡，咁嗰張卡係吉田嚟嘅。 佢嗰個好似個變身器咁用嗰個圈咁吸啲光跟住就變 變返張卡咁喎，好似我見到。 係啊，咁但係你見到佢收埋呢張吉田卡陣，其實已經有張迪加卡㗎，唔知佢點樣啦。咁 即係之前已經攞咗啦。 係啦，唔知係咗佢冇講嘅，跟住點嘅。同埋嗰個到底發生幾時咧，又唔知。總之成個森林爆咗嘅，即係啲人講個通古斯大爆炸應該係就係咁啊。咁跟住又講話，而家又有幾個咁嘅傻仔傻妹喺度追風咁樣。咁佢條友又唔知做咩喺架人哋架雪櫃車啊，即係嗰啲冰車度咧，無端又喺度吹佢嗰個咁嘅好似笛咁嘅嘢，嗰個聽咁奇怪，點解車入邊有啲咩聲咁？咁開個雪櫃見到條友入邊行出嚟，但係嗰個零下唔知幾多度喎，但佢又冇事嘅喎。即係呢條友咧好怪嘅，你覺得佢本身都唔係正常人嚟嘅應該因為好高跳啊，佢又跳到嘅喎。 哦，係佢嗰個風我就 係啊， 好似條女咁樣跳落嚟冇事嘅。 喺個天度跳嚟都得，咁你諗下佢咪人啦嚇？咁啊零下唔知幾多度，佢入邊佢又好似好舒服咁喎，又唔覺得凍喎。佢都唔係人類嚟咯，懷疑，即係佢係咪真係幻化嘅？可能係咪即係可能 係個真身本身係個超人，唔係附身嗰啲咯，係 啦，唔係附身嘅應該。咁啊，咁總之，但係佢又好似神神地咁啦。咁又戴住頂牛仔帽，咁成日喺度吹笛咁。咁啊，總之後屘佢就成日出現喺呢三個人面前，跟住又轉頭又消失咁。咁終於就遇到嗰啲怪啊！咁佢就成架嗰三個傻仔傻妹嘅車啊，就俾佢捲咗上天啦。咁捲上，但係嗰條友唔知做咩，企咗喺車頂，我可以，因為佢就。架車跌落嗰陣咧，咁嗰條友啊，突然間有光嘅手咁啊接住咗佢哋，咁但嗰條友又唔知乜跌落去就暈咗喎，咁跟住醒翻已經喺翻條路嗰度嚇，咁跟住總之後屘條友啊救咗個女主角啊，即係嗰個好鬼醜樣嘅嗰個女主角。 哦，唔係我睇個樣其實唔係好醜樣，不過佢上鏡個面咧闊得滯啊，好似化咗妝咁樣。 唔係佢個真人醜樣，即係佢可能個妝整到佢唔靚啦。 唔知，唔係即係啲眼耳口鼻 OK 嘅，係個面咧唔知點解好似吹脹咗咁咯，跟住見到個樣咪好怪咁啊，成個波咁。 係，即係總之佢裏邊表達得佢總之好豬扒嘅 ，OK。就算後屘個頭髮散翻咧都唔靚嘅。 嗯， 即系初初系扎起啊，仲衰啲嘛， 已经好过银河嗰个啦嗰阵时。银河嗰个简直系唔得噶，就提就系啊。 系咩？我唔系我咁样。 唔系呢个你顶窿都系嫌佢啲肥得滞啊个样，啲眼耳口鼻仲见得人嘅。 佢呢个咪有啲似嗰个真人版西拉曼嗰个咁咯，有啲。 啊啊，系咯，类似呢啲咁咯，系啊，即系未至于。爬路系就唔得，所以銀行嗰陣係即刻走啊！見到掉頭要。 總之都冇唔討好啦，我就嚇。咁啊，總之後屘佢就真係變超人啦。今次就去影佢點變，佢好笑喎！佢走去人家嗰啲影相，即係嗰啲自動影相機咧。 係佢走去影相嗰度變，跟住冧啲影咗佢變身個樣喎。 係，我點解佢唔去公廁咧？我成日諗呢啲超人變身嘅，咁就揾埋啲電話亭嗰啲咁。唔係，因為試過 Superman 都試過一次係喺揾唔到啊，揾唔到電話亭啊。 嗯， 即系我讲下基斯道阿里夫嗰时候， 系 有一次都系入咗架呢啲咁嘅影相机嘅， 系 啊，但系佢变完之后，佢咪即刻拍，即系攞翻张相咯。 嗯， 但系佢咁快出到嚟嘅嗬，佢呢度咧成打完只怪兽先晒好幅相啊嘛， 系， 同埋佢嗰度好巧妙咧，专登就用佢嗰个度数啊，即系佢嗰个相机其实系影完咧要等几分钟先会出相， 系，佢好似一分钟嘅变身，好似咪呢个？ 就用翻嗰个嘢咧去表达，就话个超人得几分钟，佢唔知啦，佢总之佢一路喺度倒数咯，咁咪总之佢唔系一路影住嘅，佢后屘影住嗰日就嚟够钟，个超人个灯就闪啦，即系佢专登咁样嚟去表达嘅，系啊，佢就唔系边个忍计忍时，佢反而嗰架影相机，咁知道原来佢系得几分钟时间咁咯。咁同埋好似 一分钟啊，好似我见到佢， 佢一分钟嗰阵已经系打咗好耐噶啦。 系哦，唔知啊，即系佢一分钟嗰个显示出去，跟住佢咪见到佢盏灯变咗红色，跟住好辛苦，跟住啲人咪好似鬼咁啊，有啲又话，因为佢用咗，但系今次用咗迪加同埋吉田咯，好似啊。 系啦，佢两个突然间分翻开咁啊嘛，好辛苦。 系啊，好辛苦，揈咗嚟咯，有残障。 跟住佢知道自己唔够时间，咪突然间出佢嗰个十字死光，好心佢一早就出啦。如果既然一招可以搞掂只怪， 哦唔系，你当又系咁啊，打机咁啊，储气储爆先射得到。 咁樣啦，咁總之咪打爆嗰只嗰只雀，咁咪收工咁咯。咁原來咧，今集已經出咗一個另外一個壞人噶啦。咁個壞人就你都見到佢一瞬間，好似係其實都係個宇宙人嚟嘅，都唔係人嚟嘅。咁嗰只就應該係操縱呢啲咁嘅魔王獸嗰個嘅，即係嗰個。 係，即係佢呢度係咯，跟住佢就主角就吸嗰個水晶咁嘅嘢，好似係吸咗嗰只係梅比斯嚟，好似啊。 哦，系啊，系咯，咁变咗个毛仔先，但系嗰条友原来一样噶嘛，打低咗嗰只怪又变翻张卡，但系都系嗰只怪嚟嘅，不过就可能 系变翻只雀嗰只怪，佢吸咗 翻嚟啦，唔系做咩啦，可能翻翻嚟啦。咁啊，嗰条友嗰个变身器同一样嘅，不过红色嘅咯。 系啊， 系啊，即系其实嗰个应该都系会变超人嘅，如果系咁。 系应该，如果系都系可以变到。 应该变到嘅，咁啊唔知啊，暂时系咁啦。咁我就对咗特摄部分就冇问题嘅，我都 OK 嘅。有人话冇 X 冇得，我都打嗰度好 X 啦，我自己就觉得。 咁但係你話人嗰度呢我就真係唔鍾意啦，即係人嗰度嗰幾個咁傻仔傻魔嚟覺得哎呀真係好殺 嗰兩條友喎，四眼仔加到見都唔想睇。 咪好悶啊，直情佢哋喺度追風嗰度呢直咗少少都唔係睇緊彈彈超人咁有啲咩劇嚟喺度。 嗯， 唔係佢都幾重㗎，唔係話。 唔係我三條友都應該重，成日講佢哋，但係唔好笑喎，佢哋一齊。 係咯，又唔好笑，又唔好睇，最弊。 係又唔靚，又唔好睇咯。 你一係你係正經啲，你真係講到件事好神秘咁，你就查，唔好似玩泥沙咁啊。 唔係，但係佢要玩到咁，但係啲人又唔得咯。 即係你真係有件事好懸疑嘅，有啲人離奇死亡嘅，你咁樣整都 OK 嘅，真係唔係一定要防衛隊嘅，咁就唔該嗰幾個人正經少少咯。呢度擺到明係好似嗰啲小學雞咧， 係小學雞，係小學雞。 但佢又唔係小學雞嚟嘅喎，佢牛高馬大。 係牛高馬大，條女都唔係咩，扮曬佢細路女咁 啊。係啊，你成日大人就扮緊大雄，你年紀咁啊，我淨覺得係。 係扮小學生啊。 是啊，咁我覺得有問題囉。喂你不如你索性真係講係幾個細路仔可能係好啲呀。 係你搵啲細啲嘅再。 係啦咁就可能好啲你咪索性講係個神秘調查科啲細路仔自己組成。咁你又唔介意喎咁佢細路仔嚟咋嘛咪即係你想佢幾咩啫。 係。 佢呢可能佢你覺得佢好天才㗎啦已經識得又用電腦㗎成係咪先。咁咁但係你整幾個大人呢、這個成係大人嚟嘅唉。真係有啲低咗少少啦你感覺係啦。 系啊， 佢唔系儿童向，系低能向啊。 唔系你做得嚟，如果个年龄相差唔远嚟做嘅话，就变咗低能。 系啊，佢唔系俾儿童睇，系俾低能嘅睇啊。 系啊， 儿童都唔系咁嘅智商啊，大佬。 系。 变咗，我觉得有啲可惜咗咯，啲人物嗰部分系啦，因为佢嗰个成日嚟闹佢嗰个傻佬都系傻噶，即基本上全部都傻嘅。啲角色 系， 但系佢又讲到那个女主角又同佢哋唔知做咩好有缘咁嘅，又撞到那个坏人，又系个女主角，哇！那个女主角又唔系正，即系如果呢套戏， 好似话偶遇系咁要撞到个超人，系撞到咩喎？ 争女嘅成分嘅，我哋如果呢套戏 唔知啊，咁好重要喎，条女好似咁，我上第一集讲到同佢哋 系会唔会跌咗落呢个阿蒙面超人 first 嗰个问题咧？就两个超人争女，但系条女你又唔觉得正，咁你咪觉得好差咯？ 吓！ 即係如果你嗰張爭女故事，你嗰條女一定要俾到一個好大嘅說服力我，即係佢哋爭都應該嘅咁先。 嗯。 哇！佢啲超人唔係盲噶，爭個豬扒咁樣啊，即 係去唔到呢個級數啊，先至。 係咯，即係唔使好靚嘅，但係起碼你要說服到我，佢哋會有 point 去爭佢咯。 哈哈。 咁啊，唔知啦嚇。通常嗰啲靚女做嗰啲角色就冇人要喎，你發唔發啲特技片？ 哦，多咗系啊， 系咯，但系嗰啲弱女又唔知好多人争佢，都唔知咩事啊， 唔知啊。 anyway， 咁啊再睇啦，我啊觉得超人嗰部分我 OK 啦，系咯，即系特摄嗰部分我 OK 啦，系咯，咁又唔错嘅拍得，系咯，系啦，咁啊到咗睇啦，唔知有咩讲啊，我见大家好似都唔大兴趣咁样，真系可怜啊，真系。 冇啊，咁我觉得近年其实本身无面超人系咸蛋超人都系啲人去晒无面超人嗰边咯，我觉得都系。 系啦，我覺得真 係即係無論就算套無面超人做咗幾差好，但係啲人都係去曬無面超人嗰邊噶。 玩具嗰邊係咯，即係應該話收益嗰邊係咯。 嚇、啊！唔係，但係啲人講都係講咩多啲㗎？都係講咩啊？即係就算睇起鹹蛋超人都冇乜嘢講㗎啲人會。 套劇冇，不過佢套劇，因為今次抌場係即係 official 抌場，你見到不斷賣廣告。咁中間你都見到嚟緊有呢、這個今年又有呢個鹹蛋超人嘅 festival 啦，即係又係喺即係邊度啊？即係東京嗰個咧，咁、又喺翻之前嗰度搞咯，唔記得叫咩嚟， 係 唔好精神嚟噶，即係同一個地方做啦。OK， 咁今次又話有個一比一嘅吉田，我諗係幅相嚟嘅啫，我懷疑嚇。咁總之呢啲 show 就不斷有，每年都有啦。咁嚟緊亦都有一個佢哋嗰啲現場 show 嘅，咁你呢叫賣曬廣告。咁我諗佢哋即係都係靠呢啲嘢吊住命咁咯。咁但係呢啲 show 又有一定嘅人去喎，又唔知點解喎，即係可能你係當遊樂場咁話。系咯，咁啊一定每年都一定嘅支持咯，呢啲就 OK 咯。但系个电视剧咧就似乎冇啦，讲咩都冇用啦，似乎系。 嗯。 同埋你事实上系咪真系好好睇咧？咁我唔敢讲咯，系咯。我觉得佢拍到特摄嗰部分，但系人嗰部分我觉得好弱啊。 啲古仔好似冇，因为可能唔知道佢哋啲题材好似冇，即系就算冇出，你唔计好冇睇，好似多啲花阵咯。 唔知啊。 佢就反而成日都係咁喎，我咁我想。 咪佢而家梗係拉佢用嗰個方式就係成個碌舊卡啊嘛。 係啊，所以咪成日都係咁。唔係咁蒙面超人都有碌舊卡㗎，但係佢發有第啲嘢玩喎，我就覺得。 你蒙面超人係玩到咁上下至碌舊卡，佢起碼個新超人出嗰陣，佢唔係變翻以前個超人先啦。你係有掟 K 咁 cheap 啫。你諗下，如果嗱，你諗下啦，蒙面超人如果每一個都要掟 K 咁樣，你睇唔睇啊？ 梗係垃圾啊！真 係，係咪啊？即係每一個蒙面超人，哇！嗰、那個 Ghost 一出嚟，啲嗰啲眼雲已經係變一號啊，變其他嗰啲蒙面超人嘅，你睇唔睇？如果一出嚟已經係咁， 咁啊冇啊， 咁就唔睇啦，係咪先？即係你話玩玩下，我有突然，我突然間整個外傳啊，或者整個劇場版變，哦咁啊唔同咁啊玩下啫，係咪先？ 我成日都有啊，之後咪有嗰陣時，即係啊咩啊？啲鎖啊，同埋個頭粒咁粒落嚟嗰陣時，係咯，嗰陣時咁整， 咪永遠都有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唔係佢本身個變身嚟㗎嘛，呢個佢玩嘢家裏嘅啫。佢本身變身就係自創自一套嘢最少。但係你而家含緊啲人每一套都係玩翻舊怪獸、舊超人，喂，每一套喎、 啊，係套套都係唔係十年玩一次啊嘛？ 咪咯。咁我做咩啫？我就唔明你。如果你咁，你不如算吧啦。你使鬼咩？咁你咪食情。轉拍光之國嘅故事咁啊，日日見到。 唔係，我覺得佢應該拍光之國故事啦。佢本身而家好似不斷碌都係撈翻出田嗰度，成日講佢哋。 其實好易拍嘅啫，光之國揾幾個皮套演員。唔係，你估講咩？係咪講吉田你翻工啊？做咩都講咩？翻工啊，直情翻工啊！個老闆巴魯產星人，你今日又遲到。 唔係教書啊嘛，吉田平時。 唔係，吉田係咩嘅？做 office 嘅教書，佢係八零。 係咩？ 你冇睇咩？ 唔係，我話響好似話響光之國。 哦，你講佢設定。 光之國自己本身係教書喎，唔係。 佢係大學教授嚟嘅。 啊！ 佢話，但我冇見過佢教書。 唔知啊 ，Seven 好似唔係話咩嗰啲咩土地測量嗰出嚟。 啊 ，Seven 大致上即係你平時見人整路咧，條友喺度整個架喺度咧，喺度 度啊嘛嗰啲。 係冇錯，佢個職位係咁嘅。以前 係咯。 以前 係。 而家又唔係喎，而家係。 而家唔係，而家咪過去曬喺度嬲佢件袍，喺度話係乜咯？唔知做乜？ 唔知做乜㗎？係啊，變咗幾大長老咁樣嚟。 係啊，變咗幾個長老喺個佢喺個基地喺度係咁講嘢，唔知做乜？ 唔使 do 嘅呢啲就係去過地球翻嚟嘅超人就唔使再 連升三級啊！又 係啊，唔使做㗎啦，企喺度嘅啫嚇，有咩事就喺度噏咁，你哋打啦咁。即係你見下超人王就知啦，冇嘢做啊！即係呢啲就呢啲叫上升階梯啊！所以個個咁辛苦都要嚟翻地球一年半載咁啊！有啲扎職係嘛？即係好似咧去海外留學翻嚟啊，靈性高啲咁啊！睇學歷就填一填。咦？你到咗地球啊？好啲啊！多粒星， 即刻升得好快， 升俾多粒星你咁啊，加多十分，係咪咁啊？我唔 知啊，都系咁啊！ 阿佐菲康嚟喎，其实几廿字啊，所以成身都系嗰啲勋章啊。佢话嗰啲钉其实系啲勋章嚟嘅。 吓，咁佢除晒啲钉，咪同阿吉田一样样惨咯。 俾人掹咁几飞啊，系根本系俾人起咗嗰啲膊头啲花，系啦，咁样啦。唉，咁啊睇下睇啦吓，唔中意睇霸就啊，我见大家完全冇反应，唉，真系惨。咁啊，大家都系关心到底今次有咩玩，啲玩具有咩玩嘅啫，其实。我一啲都冇。 佢咩公仔啊？系 唔系？佢有嗰啲卡玩啊，有好多嘢噶。 哦，系。 即系嗰啲联动嘅啲游戏，唉，嗱，嗰啲我真系唔 care 啊，是但。佢实有，梗系有啦。唔系佢谂出嚟做咩啫？但我谂又唔好咯、即系你个剧好睇先啦，唔该系咯。好啦，我唔讲呢个，讲第二套啦。咁啊，讲完呢几个特摄喎。咁其实仲有几个特摄嘅，不过过一过冷河啫。咁啊，有套卡通啊，又机械人喎。呢套就唔系得一集噶啦。即今季啊，又有套机器人动画喎，介绍下先吓。系去咗边啊？喂，唔见咗个资料啦，我吓。 呢套反而我冇睇喎。 吓，唔呢套冇睇啊？ 吓，我睇咗人嗰套，不过旧嘢嚟。 边套咧？哦，你讲烙印战士。 系啊。 不如你讲下烙印先啊！我真系唔知道，我知道佢。 好啊。好啊。咁啊，烙印战士呢个其实系新动画，咁佢又。其實去到應該係我記得十幾期嘅，如果公仔書嗰個故仔去到，但係佢咧因為咧，其實因為原裝舊嗰套咧，即係舊嗰套其實有套 TV 版做過嘅，其實除咗劇場版之外，即係而家近年有套三部曲劇場版啊嘛，咁但係在之前其實有套 TV 版嘅。 哇、啊，好靚啊！華德，你講嗰套係啊？ 嚇、啊，舊嘅，咁我嗰套咧，即係佢其實就係講佢細個嗰個故仔嚟噶嘛。 係講話點樣？嗰時仲係有手嘅，冇盲嘅。 咁嗰個古仔咁佢嗰個咧就因為佢就嗰度咧佢其實飛咗冇咗妖精嗰個角色嘅。 即係主要講緊英姿團嘅時代嘛。 嚇嚇咪即係但係其實嗰陣時已經有妖精嘅開波咁、哦、但係佢嗰度佢嗰個電視版又 cut 咗冇咗妖精呢樣嘢。 哦即係原著係一開始已經有妖精㗎。 係啊佢可能有見到佢先㗎咁佢係是但佢飛咗係即係跳咗咁變咗去做嗰時完全冇呢個角色出現啦。咁佢呢就隔變咗喺呢一即係喺第一集度呢而家再做呢佢要插返隻妖精落去。咁但係因為佢已經係十幾期㗎嘛原裝控制書。咁上幾期要出多啲人呢咁就一齊出現咁就覺得幾怪嘅。即係有個徒、哦、有個僆仔係佢徒弟嚟嘅之後係。咁就同一時間喺同一個酒吧出現 囉。哦即係而家先至突然間出返曬之前冇出嗰啲人。 唔係你當係妖精囉我哋妖精囉即係其余人係差唔多㗎其實都係呢個時間出㗎。 唔着衫 佢係妖精囉冇咗嗰樣嘢啫。 唔着衫嗰個你講。 哈哈。 咁嗰隻好 Q 嗰隻呢 喔唔係嗰隻妖精咪嗰隻 Q 嗰隻。 嗰個唔着衫嗰個呢 唔着衫嗰個嗰隻妖精咪。 咩呀兩隻個 喎。喔唔係佢有一隻另外一個女我好後先出㗎要跟埋嗰個女模嗰時我先一齊嚟 嘅。咁你一講嗰隻係好係好似卡通樣嗰隻。 唔係佢有陣時會正常即係瘦仔樣嘅一時嗰時會變咗佢律子個頭咩個 Q 版嘅。 同一隻嘢嚟㗎原來 係。係同一隻嘢嚟㗎。 喔、哦、我以為係兩隻嘢嚟㗎唔係同一隻嘢嚟嘅。 同一隻嘢㗎佢另外仲有一個係好似女咁嘅妖精嘅。咁我嗰隻呢就係、是、要跟我女模一齊出嘅。 喔、哦、即係綠色頭髮嗰個女模。 哈哈佢呢一度都有喎第一集有影喎佢喺度講嘢喎即係喺佢嗰個師傅嗰個哦，跟住喺度講嘢嗰時，咁呢度應該呢個版本應該佢去到狂戰士盔甲啩，應該會去到。 嚇、啊、未，仲未做到呢度嘅咩？原來。 哦，佢冇啊！近時佢本身講佢大個嘅轉頭，之後就冇啦，冇講佢而家已經做過啲乜噶啦，就係講到臨尾，即係佢。 哦，係咩？ 係啊，即係佢其實好前嘅講到。 OK， 咁呢度又無端端第二集，你要睇第二集咩？咪出個咩有鎖鏈咩軍團咁樣嘅 咧？哦，聖鎖騎士團啦、啊，即係呢條女咧貴族嚟嘅。咁、啊、但係咧，其實我覺得改得唔好嘅。佢原裝咧，佢、哦、你呢度睇咧，無端端打啲卒仔咧，都令到佢受咗重傷，跟住打唔到佢哋嘅。 哦， 即係突然間話舉唔起把劍咁咧，賴咗嘢咁樣咧。即、哦、其實呢啲卒仔佢日日都打，點會賴嘢啊？正常就。佢原裝古仔佢啱啱打完隻嗰啲都係叫使徒啊。 嗰啲怪。 嗰啲大怪係個細路女變嘅咁係變隻即係佢成日話要去搵妖精咁但係搵唔到啦咩佢用嗰、那個即係許願啦用嗰、那個我唔記得個名叫咩即係好似個人面咁個蛋呢。 啲人面錯曬位㗎嘛。 係啊即係但係佢只要去到去絕望嗰時呢跟住嗰個嘢就會變返正常一個人面㗎嘛。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跟住咧，佢就可以同佢许愿，拎佢心目中好重要嘅嘢同佢交换嘅话，啲人命，咁就可以完成个愿望，咁佢会转又变咗做嗰啲使徒啊，跟住就 系。 咁佢嗰只嘢变咗只妖精咁嘅使徒嘅，咁佢啊，即系主角同佢打嗰时咧，因为佢飞得太快咧，跟住佢个竹苏可以刺即刻佢嘅，咁佢用只手嚟挡啊。 哦。 即係佢隻機械手擺後，即係鐵手擺後面，跟住隻肉手喺前面，等佢急穿隻肉手串住隻手嗰時，等佢可以埋到佢身啊。 哦，哦。 咁嗰陣時俾佢插住嗰陣時，跟住就先即係用嗰隻二支開炮咁打隻嘢先打得贏嘅。 哦，即係呢度。 即係佢開頭飛得太快，好似噴射機咁，打唔到啊。 即係呢個第一集嗰陣。 哦，唔係，呢個係原初嘅古仔嗰度應該打呢隻嘢嘅。佢呢個動畫版佢就飛咗，佢冇打過呢隻嘢嘅。 奇怪，講邊 part 咧？我呢度冇咗嘅。OK。 嚇、啊，咁佢嗰陣時因為隻手穿咗咧，跟住變咗佢拎唔起把劍啊！即係佢先見呢、這個， 哦、 即係你其實咧，佢搏咧應該佢見到騎士團之前咧，應該係打完嗰隻嘢嘅。 即係受咗重傷㗎啦，其實。 嚇、啊，受咗重傷就唔係好似而家電視你而家睇到係。 咁點解 大啲卒仔都受重傷嘅？點解？ 點解嗰條女會把劍一吉佢會攣低咗嘅？ 哦，唔係佢呢度講佢之前打啲卒仔時俾個細路女插親個肚咁樣，你當受傷啊？ 哦，真係冇得解嘅，即係佢終於捱唔住攣低嘅啫，只不過。 嚇、啊！咁你呢度其實講得 cheap 咗好多，即係明明原裝就應該大戰完一輪未好翻嘅，之後先俾佢打贏嘅。咁呢度無端佢好似唔知做咩，突然間好似冇力咁俾佢打贏嘅。 係咯，係咯，咁渣啊！ 係啊，咁又唔係嘅，咁佢呢度終於捉咗之後，臨尾走咗，咁跟住咧個古仔應該就即係。 咪捉嗰個女仔咁樣，佢啱啲第二集嗰度咪走，跟住咪啲夜晚嗰陣時又喺度打嗰啲啲靈怨靈啊，你當係咯。 咁但係嗰個成日眯埋眼嗰、那個嗰、那個著到羅賓漢咁個咧，揸把劍啊，嗰個好打嘅咩？做咩呢度又咁強調呢個人？ 哦，即係你話嗰個副手嗰、那個啊？你話 住嗰個女嗰？ 佢唔係盲眼，佢只合埋眼嘅。 平時踩屎都唔知嘅，啱啱行行路啊！ 系，唔系我条友其实系佢同，好似系同父异母阿哥嚟嘅。 咁嗰条友好紧要嘅咩？点解我呢条？ 唔系我条友好劲嘅， 好劲 嘅。哦。系啊，即系之后咪系同呢条女一齐过咗当根咗啊，主角变咗佢同伴一个。 哦、同伴之一嚟嘅。 系啊，咁我另外嗰个咪个徒弟咪跟住佢哋，咁即系其实呢篇人嘅都出现噶，其实之后。 后尾啲重要角色嚟嘅都系。 吓、啊，咁其实佢呢度个古仔到佢临尾，即系佢齐晒呢人嗰阵时咧。都系走去救，因为那个女仔俾人捉咗，咁佢即系卡斯加，即系佢近时英姿团嗰条女咧、 啊， 捉咗咁样，跟住佢走去揾翻佢。 哦， 跟住呢班同伴后屘储埋之后咧，就送去妖精嗰个岛嗰度保嗰条女咪要。 嗯 ，OK， 系啊，都系咁啊。不过应该我谂呢度起码坐低去到有女巫出嚟，应该就有狂战士嗰件甲啦，应该。 即系而家佢冇嘅，即系唔系话个头盔会变咗狼咁啊？冇嘅，仲未有。 哦，冇啊，冇呢件甲要去到去女巫嗰度先俾呢件甲佢嘅。 唔系咁，点解我之前见过啲动画有出过嘅？ 动画冇啊，冇啊，嗰啲唔系嘅。佢打机嗰时有啲画面出过嘅啫。 game 嚟嘅， 即系打机嗰时啊有呢件甲嘅。 哦 ，game 动画嚟嘅。 应该系咯，我唔记得系咪啦。即系总之，真正 TV 版或者咩就。冇试过出呢件甲，即系直接啲剧情做到 嘅。讲到呢度嘅，原来 OK。 哈哈，咁但系我觉得佢啲 CG 啊，麻麻地咯，啲人好生硬 喎。哦，冇错，今次咧竟然咧唔系手绘啊，系啊，佢其实间唔中有一幅硬照嗰幅就系咯，有时有啲系手绘嘅，但系 系啊，同埋佢 opening 嗰阵时咪手绘咯， 系好奇怪系咯。佢回憶嗰啲好可能播翻舊片，我哋有時 候。哦，唔係啊，新畫嘅佢嗰啲。 唔係喎，但係有啲好肉酸嘅畫得，我諗佢係舊喎。 唔知有啲再執過喎，可能。 咁變咗咧，佢而家平時嗰啲咧，其實係 2D render 咯，即係其實 3D model 咯。咁佢、 啊、 最得意咧，就係佢睇啲陰影位咧，佢就打翻啲風位線喎，即係即刻加呢啲嘢落去，咁等你睇落就再似啲手繪，但係其實就唔係嘅。咁變咗佢啲線咧就清楚得滯啊！即係你好似例如睇下啲頭髮啊，或者嗰個肥佬咧，那個盔甲好多雞毛嘅， 係 你就見到好，即係佢清楚得滯咯，呈現到好似畫邊度畫得咁，即係你手畫都唔會畫到咁啦。 係，同埋佢啲動作唔知咧，佢好似啲鏡頭用嗰時唔係好順咁嘅。 冇錯啊，雖然佢係 C G， 但係咧佢其實喐得唔流暢喎，咁先至死喎。 系咯、啊，我觉得即系抄个九套多啊！ 唉、哎，唔得，其实 九套又血腥又靓好多噶九套。 但我古仔就中意佢讲呢段，但佢个制作咁样制作法咧，就有少少略欠个，唉，我唔知道。但系你话啲 冇嗰个斗，冇嗰、那个即系、就是、个势咯、啊。近时明觉得佢好劲啊嘛，把剑攞嚟劈嗰阵时，喐得好靓咯。 唔系咁啊，佢尤其是第一集，因为第一集咧，佢做埋啲 texture 咧，好鬼。即係懶係好似 係啊，懶到好勁咁，但係好似斷曬嘅啲動作好似。 佢鐵嗰啲真係做到真係鐵咁，但係第二集唔係喎，佢又變翻卡通式嘅喎。 係啊，冇做得咁勁。 好啲，反而我覺得第二集好翻啲。第一集嗰陣佢成把劍都係金屬咁嘅色啊，真係金屬，即係 3D 金屬嗰只色。 係 3D 嗰只，突然間好似唔同佢嗰個其他件盔甲個身嗰件甲唔好啱質感嘅喎，直頭。 但係佢第二集咧就變翻卡通色咯，全部就好翻啲，好翻啲嘅。咁睇下佢再落去如何啦，係咯。咁、那個古仔又值得睇嘅，故事嗰 part。嚇 嚇， 真係好睇。 係咯，但係如果不過呢都係點講咧？如果識呢套嘢都係老餅啦，應該。佢由開頭連載好快咁，半年出一集咧本書，跟住出到而家成幾年先出嚟。 不過佢個故事路線又啱嘅，即係啱而家啲人睇嘅，都係啲黑暗嘢嚟嘅啫。 吓、啊，咪太慢啦，但系成年先有一集嚟噶，唔系系一 哦，唔系个卡通啊， 吓吓，哦系 卡通嚟，而家啲人睇都觉得好睇嘅咁就，就算 咁 OK 嘅呢个讲嗰啲人嗰啲心嗰啲，不过佢其实我觉得佢动画度好少可写，即系佢啲时间一 cut 咗咧，佢个重点集中晒喺个主角度咧，佢冇晒佢打，即系佢其实开头嘅古仔去打啲仕途咧， 系， 即系我扎人有讲佢哋点解会变咗怪嘅， 佢会唔会呢度后屘都有讲噶？ 唔係佢呢度開始冇㗎喇。 開始冇㗎喇。 佢呢度開始打落去就係草人㗎，因為佢就飛曬佢單獨打仕途嗰啲劇情㗎。 哦咁樣。 因為佢單獨自己走去同嘅，即係佢自己個打嗰時呢，佢對手係打啲仕途呢，有好多係講個人自己本身係 即係近時有咩令到佢咁絕望而變成呢、這個即係轉生咧，變咗做 師徒。人嘅時候嘅故事啊嘛，係咯。 係嚇，咁但係佢應該動畫版又飛曬呢啲，咁佢應該之後 唔會 再打翻中間嗰啲嘢嘅。 應該又成日回憶殺嘅喎，佢會講翻唔奇喎。 哦，咁唔知啊，唔係佢回憶都係回憶翻英之團啫，佢中間自己係黑劍士真係打到冇曬啊嘛，因為、 會唔會之後都有回憶翻啊？ 咁唔會講咁多啊，點會悶我啲啊？佢如果回憶都係回憶，都係佢嗰個格里佛斯嗰條友嘅。 你講嗰個基友啊？ 係講嗰條基友嘅，點會 ？OK， 好，咁呢度追啊，暫時兩集抌咗出嚟。好啦，咁你就揾得翻啦。頭先講話有套新機械人動畫，咁就叫做佢有個中文嘅名嘅，叫雷加利亞三聖星啊。 係。 哇！真係入廁所咁緊。 點嘅呢啲？ 入廁所咁緊急掣咁啊，打到幾竅口啊，大佬個名係好啦，咁其實咧佢有啲羅莉就揸啲即係機械人就召喚嘅，咁你都話係超級系㗎啦，因為都係唔係好正常嘅，絕對唔正常啦，又召喚又正嘅，出啲招又係好誇嘅咁嗰啲係，不過佢個樣子又唔係似嗰啲好大隻嗰啲咯，即係你都係似翻啲。而家嗰啲造型，或者你覺得佢又有啲 Alpha 嘅，其實又係，係啊，即係都係用啲怪嘅方式去即係破壞人嘅。咁啊、即係其實或者你話佢似魔法嗰啲咧，係啦。咁但係佢又喺個正常嘅城市咁樣嘅喎，平時，但係唔係地球嚟嘅，因為你見啲地圖嗰啲綠洲都唔同嘅，同我哋係咯。 又係第二個世界咁。 第二個星球啦，你當，但係佢大致上咧都係城市，都係咁上下啦，同我哋個分別就唔係好大。但佢又唔係日本，又唔係咩，總之佢又西西地咁嘅。咁總之咧，佢啲主角咧就超級係啲羅莉嚟嘅，全部都係即係畫到個頭好大，個身好細嗰啲咧。 嚇！ 即係咁樣嘅羅莉去揸啲機喎。咁當然咧，佢第一集挑戰嗰、那個佢好怪嘅，佢初就話有兩姊妹，佢話姊妹嘅。咁但明明嗰個小學雞咁嗰就話姐姐嚟嘅。即係嗰個中學雞咁嗰個就係妹妹嚟嘅。 哦，唔係好多時都係啊，一拳超人咯，我啲角色都係咁、個妹反而高大啲㗎嘛，似大人嘅、那個家姐成個落嚟咁啊。 後屘佢講嘅，咁但原來嗰個都唔，原來佢哋唔係真係兄，即係姊妹嚟嘅。 哦，呢度唔係嘅。 咁所以嗰個就永遠都唔會大嘅，點解咧？因為直情都唔知道，好似唔係人嚟，佢今日嗰部機個電腦嚟嘅，好似係其實心嚟嘅嚇。咁所以佢就有。即係本來初就好似好唔係佢初整咗打咗一場先嘅，跟住就唔知點解爆曬炸咁，就話唔知過咗幾多年咁嘅，即係佢有少少講之前先嘅，咁就唔知佢做乜嘅喎，即係有一場大戰咁，咁跟住佢講翻到就變得好平靜咗個城市咁啦，咁佢又好似正常翻學啊，咁嗰日嗰個呢、這個咁嘅所謂家姐咧，即係嗰個好羅莉嗰日出咗街去，好似等緊嗰、那個等緊佢嗰個妹人定邊個咁樣嘅，咁跟住突然間就遇到另一個羅莉喎，突然間出現佢跟咗去啦，跟住原來嗰個羅莉又唔知又攬住一個大人嘅男人喎，但係嗰個男人好美型嗰啲男人啦，梗係唔係啲阿叔嗰啲啦，咁跟住後屘奇怪就係佢又打咗電話俾佢嗰個所謂阿妹，就話佢翻唔到嚟啦，咁但係佢話佢應承佢終會翻嚟嘅，咁佢咁講，都去死啦，即係咁意思啫，咁但跟住後屘就有個真係有個大叔啦。有個大隻佬啦，就走出嚟話要挑戰佢喎，咁跟住佢就召喚咗一隻機出嚟，好大隻嘅喎，啲機唔係唔高達咁嘅，即係你當超級機人咁嘅比例嘅，咁佢就叫嗰啲做係咪就係叫做嗰啲咁嘅雷加利亞盔甲咁嘅，即係就係好似係咁，咁佢就叫你快啲叫你嗰部機出嚟啦，我要同佢決鬥，咁佢嗰個女初又唔知唔想咁，咁總之後屘都叫咗啦，叫咗出嚟咁啊，但係唔知點解唔夠打喎，初嚇，唔夠打。咁後屘嗰個呢個阿妹呢就因為唔見咗佢㗎嘛，咁就睇到嚟就見到佢攞咗喺度，咁佢走埋去話呀仲冇事呀咁樣，咁佢就唔知點樣同佢講嗰啲嘢，好似入咗個異空間噏完一大輪呢，噏完一大輪，跟住佢咪原來自己已經坐喺部機度，跟住又變返部機上喎，佢嗰時間機唔見咗喎，又消失咗，跟住又變返部機上，跟住唔同一樣嘅，勁咗好多㗎喎，跟住最後咪打低咗嗰個咁嘅大隻佬嗰部機囉，咁就咁嘅啫，第一集咁就變咗唔使分開啊兩個，咁佢話俾你原來都唔係兩姊妹啊，話佢其實係嗰部機嘅核心啊，咁佢都唔知佢做乜嘅其實，其實我冇乜心機睇嘅啫，其實如果呢啲好無厘頭呢啲咧，係啊，不過你話你想睇下啲 佢話係嗰個核心咁，係咪好似冥王計劃嗰啲咁啊？ 你咪當嘅，我諗好似嗰啲咩啊 ，Demon 兵嗰啲係嘛，即係嗰本書咁係嘛，即係平常個人嚟嘅。 嗯， 即系嗰啲啊嘛，我估系咁上下啦，系唔好理佢啦，佢都唔系好正常嘅，使乜帮佢谂埋啊？ 即係總之嗰個好似細路嗰個女其實同部機係有關係嘅啦。 嗯。 因為佢成日出親招都要嗰個去發動嘅。 哈哈，不過佢唔使變形入裝入部機度啊。 咁佢唔使，佢喺個都人咁喺個機艙入面，但佢又好似又唔係實體咁喎，喺入面嗰陣又。唉、哎，唔知佢啦，總之佢平時又好似普通人咁嘅，係咯，唔好理佢做咩啦，不能理解呢啲佢都唔係現實嘅。 嗯， 即係你當佢都係少少魔法咁嘅其實，咁但係佢個表現上就似超級機器人咯，表現上啊，一、嗯、打啊嗰啲咯，咁如果大家想睇下啲機器人打咁呢度，咁佢又畫得幾靚喎，你又唔好理。 嗯， 唔係差喎啲啊，起碼第一集啊，咁如果大家想睇機器人卡通咧，今季係有嘅，咁啊大家睇下呢度啦，嚇雷加利亞三聖星啊，咁點解三聖星咧？係咪仲有都未出場嘅咧？可能啊。 唔知喎，真 係。唔知喎，即係三聖星，即係應該有三個㗎，係嘛？ 哈哈， 我唔清楚啦，係啦，即係魔法騎士嚟嘅啫嚇。 魔法騎士。 李成當係嗰類啦，係 咯，係咯，或者係啦。 你諗下啦，召喚個機人出嚟嗰啲，係咯，仲唔係？咁啊 ，anyway， 咁啊睇啦嚇，但係佢就玩得嚟咧，喺機械人嗰部分佢就機械啲嘅咯。唔係你都知啦，通常咧玩親魔法系就唔係好機械噶嘛，怪怪地嘅半生物咁，即係嗰啲。咁但係呢度佢就比較機械啲嘅。喺個機設上面，係、哦、啦，咁你咪當翻睇機人打咯，打嗰陣係咯，但係佢用啲招都係怪啊，隻手發曬光嗰啲咧。 哦，喂，如果魔法騎士就電視版咪機械人啲咯，如果佢嗰啲嗰套唔知 O V 定劇場版咪變咗生化啊全部。 即係總之佢呢度後屘出絕招就嗰陣好似 Eva 咁嘅，有一隻手人著咗光嘅，即係 Eva 咪斷咗隻手啫，咪變咗手。 光之手啊嘛，突然生翻隻。 即係講劇場版嗰陣。佢成日玩翻呢啲嘢噶，係啊，即係你成當佢係嗰天元突破啊咩，即係總之嗰啲驚你啊，嗰時都唔係驚你嘅，總之後屘嗰啲好多呢啲嘢有嘅，有翻曬嘅，或者呢、這個啊嗰、那個咩話 ，Gunbuster 即係第二集咁咧，即係嗰個即係嗰個女咧，咁咪發覺自己原來係 Gunbuster 啊嘛，唔係人嘅，咁咪有一條咪又有兩條好似披即係嗰咩話叫咩，好似兩條蒙面超人有兩條嗰啲圍巾咁嘅。 系， 佢又有噶，嗰啲人有兩條咁嘅圍巾嘅，好怪嘅。 嗯， 即係佢又初初又有一件袍嘅，爛曬件袍，二號機出場咁嘅。所以你睇咧，又係有好多呢咁嘅影子嘅。咁就當然啲影子啊，好多卡通都有嘅，即係冇上個禮拜我哋介紹嗰度咁離譜啊。 嗰套啊，照得。 嗱呢套只不過佢係即係有啲咁嘅元素啫，咁啊冇問題，好多卡通都有咁。咁第一樣嘢就睇咧，其實我又唔係好推薦咁啊，叫做即係今季原來都有套機人動畫嘅，其中一套唔知會唔會有第二套啦，因為我又冇到睇，啱啱俾我及到呢套，係啦。 嗯。 我就咁見到張 poster 有我撳佢睇啫嘛，你知有時佢又可以有權擺個機人喺度噶嘛，係咪先？ 係。 即不過多數都有嘅，多數有機人佢都會畫某機人喺度嘅，咁所以就暫時睇咗呢套啦。睇下如果再知道有其他嘅機人嘅，或者打去話俾我聽，我又等我有節目講下。 嗯。 唔係話好推薦啊，即係有就話俾你聽，有興趣睇下啦。OK。起碼呢套就唔係一集過嘅，好似有13集啊，好似話嚟緊。 係。 但都唔係長㗎，即係又係，係囉，即係又係甲鐵城咁玩十幾集就算嗰啲囉。 嗯。 又係咁樣玩嚟㗎，係啦。OK， 咁就大家睇。好啦，咁另外一套呢，講唔講埋呢套咩呢，我又講都話會講喎，就係、是、呢、這個另一套特攝嘢啦，就係、是、呢個蒙面超人 Drive 裏面嘅女警。 係。 父子嗰套啦，係咪講唔講啊，講埋啦，係咪電鋸少女 內田里央好樣 啊。係啦。電鋸少女血肉之華，咁呢個就係台灣上畫嗰陣嘅戲名嚟嘅。 嗯， 當然佢原本名係日文㗎啦，都唔知佢寫咩啦嚇。即係第一個字係血字，所以後面唔知佢寫咩。嚇，冇留意佢寫咩啦，咁有啲拼音嘅啫嚇，我冇特別去留意佢，唔記得後面係寫咩。咁所以中文係咁叫嘅，係啦。咁啊，其實無聊戲嚟嘅啫，根本係一套又係嗰啲溝片，即係總之佢而家我唔知道原著漫畫係點啊，但係佢拍咗出嚟呢一套咧係一套溝片，即係又係以前嗰啲咧殺殺殺殺咁係咁噴血咁好誇張好假嗰種，但係咧又好中意睇喎，好多人嚇嗰種戲嚟嘅。 嗯， 咁呢度交俾馬仔評啦， 講 一點如何咧？ 係 呢套如何？ 點樣啊？都係好短一件事咁改翻河，話要補考啊嘛。 系啦，咁一路就有啲改造人出嚟去阻佢，就係咁啦，就係咁啦。 啊，咁因為佢近時本身翻學嗰時候原來有條女成日俾人恰，跟住去報仇啊嘛，將啲同學好多啲改造曬，即係佢改造啲多數都係之前都有俾人恰嘅，咁啊佢話求佢幫佢改造，咁啊變曬改造人咁樣咯。 係啦，但係啲改造人好騎呢喎。 嚇、啊，都幾騎呢啊！咁開頭就。 咩有三個先嘅，咁有一個好似我唔知咩嚟嘅，佢個頭爆曬啲腦漿都冇事，可以夾翻起身嘅。 喪屍咁咯，嗰個就。 哈哈，跟另外一個就普通馬腦咁樣，跟另外一個就鐵嘴啊嘛。 啊，鐵嘴雞。 哈哈，但係有三個都係廢嘅，咁都係開頭俾阿女警咁樣用個電鋸，咁即係好快搞掂喎。咁佢講話女警係即係喺呢度呢，佢個角色係即係話喺屋企做嗰啲拆解師嘅。 係咩嚟嘅啫？ 唔知啊，話拆嘢，話咩拆樓拆乜喎。即係所以佢話拎住電鋸返學近時俾嗰個成日鬧佢，話咩我屋企做啲嘢，話咩要啲生財工具要帶返學咁樣，跟住搵啲嘢裝住佢咁囉。 佢嗰個係淨抄下邊個啦，抄下周星馳㗎啦。 系咯，唔知做乜啦。 收完咯，带住啲士巴拿系好正常嘅。 系啊，咁佢冇讲系咩嚟啊？将佢话拆解嗰啲鱼，跟住话佢屋企做呢啲生意嘅，咁第时都要做呢啲嘅，跟住话咁啊，话咩连楼都要拆啊咁样，跟住但系又成身血，咁佢班友又唔觉得奇怪嘅。 唔怪，成咗杀人嘅啦，又系。 系咯，跟住佢咁。其实系咁，佢翻去补考咁咪撞到开头头先嗰三个之后，咪有一个啦啦队走出嚟，跟住话近时成日俾人恰个啦啦队，跟住俾我即系佢求我四眼妹啊，咁我四眼妹就系改造嘅，咁啊改造咗变咗系只手可以开枪啊，跟住最好笑系下低可以射飞弹噶嘛， 系即系佢净系佢净系个 前边个窿射飞弹，后边个窿入弹噶嘛。 系唔知佢点啦，系啦，总之好似屙屎咁样踎喺度嘅入弹。 唔系最好笑系射晒冇射咗唔知两三粒冇弹，即系叫两条女出嚟帮佢换弹嗰时，系咁塞落去执唔到啊嘛，跟住喺度笑啊嘛。 个电锯女喺度笑。 系电锯女阿女警咪喺度笑啊，话样好衰啊，你咁样个姿势。 因为嗰个叫咩啊？好似嗰个名字好似叫爆谷啊嘛。 系。 真系咁，佢真系叫爆谷噶。 吓。 系啊， 咁佢呢度都同佢打咗一轮，咁但系冇杀佢嘅。 诶，嗰个后屘成帮佢啲嘛。 哈哈，咁佢之后再跟住又咩有忍者堡有三条友，咁应该正常一个肥仔两条女嘅。 系好笑，嗰个明明系男扮女装噶啦，佢话佢 系，但系响佢性别响话佢近时翻学应该系嗰条女嚟嘅，咁佢而家变咗改造完之后变咗仔啊嘛，系嘛？ 真系无厘头啊！ 唔知做咩，咁三個咁喺度打話咩，咁但係其實都係廢嘅。咁最好笑係佢有個電鋸鋸其中嗰條，即係真正即係另外一條女咧，咁個本身冇著衫，用個胸嚟夾住個電鋸啊嘛。 哦，係乜嘢？係啊，好笑啊！佢胸嚟夾住個電鋸係。 嚇！咁但係都係轉頭俾佢批死啦。咁跟住嗰三個都俾都搞掂啦。咁係有一個話原本係女變咗個仔嗰個咪都俾。即系用我电锯到，但系冇死到嘅，我又。 诶，嗰个后屘又帮咗佢嘅。 系啊，临尾又帮佢嘅。 佢中间最尾遇到有一个机械部嘅四眼妹，佢话成间学校唯一仲未俾人改造嘅。 吓，咁我哋帮佢整翻个电锯噶嘛，改造咗。 系啊，改造个电锯可以射嗰啲锯齿出嚟，好似机关枪咁嘅。 吓，对，可以又可以伸长咁样啊嘛。 系啦，变咗个机关嘅。 吓吓，咁临尾都系走去对嗰个四，即系嗰个哦，大佬啊，我四眼妹啊，咁佢后屘讲咧，都系话原来佢近时俾人虾，跟住所以要报仇。 话咩？俾人偷咗件校服，着件泳衣上堂啊嘛，跟住走咗上去个天台度，跟住嗰个咩喺度食紧烟啊？ 哦，唔系喺度瞓紧觉，跟住唔知喺度食烟啊，我唔记得咗。所以佢喺度瞓觉，一起身又问佢无端话咩打茄轮嗰啲嘢嘛，跟住问佢点解问我啊？跟住话佢你都算几靓，所以问下你，应该知嘛。 唔知咩事喎，跟住佢就話得罪咗佢喎，所以要報仇喎，都唔知做乜。 哦，唔係佢話，即係點講？讚佢靚定咩唔知啦。所以佢退咗寮，佢咁樣講嘢嗰啲嘢，好似當可以侵犯咗佢啦。 係啊，所以佢就話，所以要報仇喎，咁樣 啊。跟住佢拎咗個四，即係另外嗰個整機械嗰個四眼妹嗰條女，佢啲 friend 咧，全部整咗個。 哦，生化电锯啊！ 生化电锯啊，系用嗰啲人做啊，跟住帮佢打咗啲针之后变咗邪恶佢，又用咩邪恶嗰啲愤怒定唔知咩咁样，跟住就推动一样好劲啊嘛，跟劲过佢嗰个锯，跟住之后又批到啊女主角啊女警啊，跟住咪转头哦忍者啊同埋阿啦队咪出嚟帮手啊！ 阿爆谷啊佢 系啊， 出嚟帮手，但系都俾佢怼冧咗啦，系啦，嗰个爆谷俾原来又装咗个炸弹喺佢身里边，跟住佢自己。自爆咪跳咗落楼啊！ 系，跟住爆咗，剩翻只手嘅啫。 系啊，剩翻只手咁咯。 咁跟住總之最尾都係嗰度電鋸背叛啦、啊、 唔係，因為佢講話係咩嘛，冇話個人魅力問題啊。 跟住俾翻嗰個女主角用，因為嗰時佢嗰個鋸已經唔用得啦，嗰、那個原本黃色嗰、那個。 嚇、啊！咁咪轉頭咪佢反而用咗個邪惡電鋸，咪搞掂翻啊呢、這個報仇嗰隻阿妹咯。 系就系咁啊，超无聊嘅就成套嘢。 吓，跟住佢咪喂，因为佢中间嗰时嘅考试抌翻，即系佢话考完噶啦，跟住将份卷抌翻俾柯阿 Sir， 阿 Sir 好惊呢两间放唔翻出嚟啊！ 喂，大佬佢考试成出猫啊，佢成叫嗰个机械整机械嗰条女讲啲答案俾佢听，嗰啲题咩 A 嗰啲题 B。 唔系佢冇，柯阿 Sir 完全冇理佢填完抌翻俾佢算。 哇，冇人睇住出猫即系得啦。 唔係，我條友話驚死啊嘛，跟住咪搣咗間房，跟住話點解唔仲翻學，跟住話唔翻學冇人工出啊嘛，我就話。 唔係其實好無聊一套嘢，即係個戲啦，我唔知係漫畫，都超無聊嗰套戲嘢，總之係咁樣啲理由打啦打啦打啦打啦打咁咯，就係咁啦。係， 咁最尾搞掂完之後又冇理嗰個四，即係冇理嗰、那個修理嗰個四眼妹，跟住阿女主角女警又自己走咗，跟住下低有條友嚟車佢走啊嘛。 嗰、那個係咪佢老豆嚟？好似 係我唔知，我唔係老豆嚟，佢見到佢發曬姣嘅，但係好似 係有啲咁嘅事。 唔知啊，你見到佢即刻上到又搽唇膏，又喺度咁，唔知咁嘅樣，我唔知咩人嚟嗰、那個。 唔好理佢啦，係咯。 係佢老豆嚟，真係唔知喎。 唔知啊，點知我估啫，估咋係咯？係啊 ，anyway 啦，咁啊，總之有套咁嘅嘢叫做做咗，咁啊，大家如果中意睇呢個 Drive 裏邊嘅女警咧，咁啊睇啦。不過佢呢套戲入邊一啲都唔靚嘅 ，OK。 比平時嘅紙仲差，我記得平時都好啲啊！呢套入邊拍到核突喎，我覺得。 呢度核突，一嚟就整咗個死人裝，你話好似朱古力妹咁啊嘛，係咯。 係黑曬啊！無端端都。 咁跟住又平時都話靚腳靚囉柚噶嘛，但呢度你睇咧，哇！點解隻腳你覺得好似又係啲日本妹啲蘿蔔腳咁樣變翻？ 係嘴唔靚咯。 係咯，平時唔係咁噶，咁佢一著翻對咁嘅木屐咧，你覺得佢嗰、那個即係又係嗰個腳眼位咧？咁你平時？即係你都知道日本妹或者日本人都係啊，嗰、那個腳係咪好粗噶嘛？ 嗯， 即係佢真係好似個同個大髀，我唔係同個小嗰、那個腳瓜窿咧。咁佢冇個腳瓜窿嗰個咁粗，但係你見佢同個比例，你平時你睇下正常人嗰、那個好窄噶嘛？你嗰個腳眼嗰度係咪啊？ 唔係一啲啲人咧，我見到街度有啲人啲女都係一直落嘅，原來。 但冇日本嗰啲咁嚴重。 嚇、啊、少啲咯、啊， 嗰啲係好嚴重，同埋佢普遍地係 粗啊嗰度係。 粗㗎，係啊。咁變咗，你初初你都唔覺得佢係咁噶，咁佢都靚腳噶嘛，咁原來佢都係咁喎，即係佢你俾佢換咗呢套衫，你就睇真啲，佢有冇成日影佢啊？因為係專登就影住嗰個腳啊。 係，同埋佢企都核突嘅呢套嘢喺度，點解？即係平時佢本身嚟啲劇集都唔係咁樣企法，呢度係特登牙開，好似唔知八字腳定 M 企嘅。 M 企咯，跟佢因為佢成日影嘅著嗰個咩當布喺入邊，但佢呢度反而套戲又冇乜點影喎。 哦，佢就係可能我見到佢拉電鋸，開頭咪影一影後面咁飛起嘅，見到條繩咁樣後面咁。 原來睇唔到嘅， 喺前面就睇唔到。 冇影喎，原來平時我以為佢成日都咁樣露嗰個檔布出嚟，原來睇唔到嘅， 係咯。 係咯，係咯。咁所以變咗佢就成日就係擺到好核突嘅動作啊，咁啊成日又講嘢又懶係粗魯，扮曬嗰啲飛車黨。唔係佢都話自己係嘅， 係。 都唔知咩佢會著成咁啫嘛，佢都冇解嘅，係。咁總之就。好奇怪啦，係啦，咁呢套嘢咁啊，有興趣就睇，咁其實係溝片咯，溝片一套咯， 咪都係睇下就算咁咯。 其實日本咧就每年都會有大量呢啲咁嘅溝片，咁就又全世界去賣，咁又全世界都有市場，咁所以就我又唔知點解香港啊唔敢拍，其實呢啲係又唔易拍。 有問題就係香港肯俾錢真係睇呢啲戲嘅人係真係。好少喎、啊，啲口味幾單一，講話要多元化，但係其實啲人啲口味好單一噶嘛。 係，梗係啦，又話啲無線劇嚟去都係嗰啲嘢，可能人哋俾啲新嘢你，佢又唔睇嚇。 係。 同埋咧，呢啲始終都要有個女主角你係想睇嘅，咁呢個可能呢個女真係喺《蒙面超人》入邊受歡迎。 近年啦、啊，最出啦、啊、呢、這個啊。 咁佢啫，我相信係咪一定有呢個關係先咯？係咯。咁變咗你喺日本有市場，咁蒙面超人又周圍都有市場，咁變咗你咪可能都會有啲其他人都有興趣睇。咁香港我諗上畫就唔會㗎啦，但你話網有得睇，我諗好多人都睇嘅呢套。 係，直接喺網上都睇有好多人。 睇咗上群組㗎啦，唔知大家有冇睇啊？未睇快啲上群組睇，有成套有得睇。不過快啲睇喎，YouTube 嚟嘅啫，轉頭又冇㗎啦。OK。 嗯。 啊，咁 我成日覺得你香港你夠僵嘅，點解唔將呢個紫荊女俠嗰啲拍成呢啲戲咧？ 佢就係嗰啲人未必會睇佢噶。 即係你咪拍到佢又有得打又有得笑係嘛？即係唔係一定係要拍嗰種港式嗰種無聊嗰種啊嘛？你拍溝咧就有得誇張啊，咁你咪又噴曬血咁咯，有咩所謂啫？係咪先？ 黐線！即係佢又驚係三級啊，冇人睇啊嘛。而家其實港產片好怕劇，好怕做咗三級之後冇嗰班僆仔睇，佢更加少人睇啊嘛。 就係三級先有啊，就係。 唔係，但係喺戲院唔夠稱就少咗班人噶嘛。 切！佢自己唔夠醒，佢自己會用自己嘅方法入場㗎啦。 真唔知啊！ 放心啊，周秀娜三級一定有人睇，你信唔信？ 嗯。 不過你唔好入到，原來係佢不斷講粗口，定係套戲好多血。 哦，係咪睇咗上次肉阿邊嗰套啊？ 可能有第二啲人除衫，唔係佢咁咪得咯。 係。 你做乜理啫？我啊覺得有得做嘅，但係香港唔會做嘅，嘥氣啦。 嗯。 即係冇呢啲咁嘅精神啊嘛，係咯。但其實明明係啊，我不嬲都講啊，香港如果你想揾出路，溝片係一個很好嘅出路嚟。 嗯。 成本又唔高，係嘛？又容易拍。 係可以做到一個類型嘅。 我覺得香港如果肯拍，香港可以拍得好嘅日本，你信唔信啊？ 哦，正常係嘅。 係咯。不過你香港你咪揾幾個叫做有名嘅星做下咁咯，咁我就覺得得啊。咁但係要揾啲識拍嘅人嚟拍咯。 啊、 你又不要叫第二啲拍第二啲戲啲人夾硬做咁啊，唉，咁啊唔掂。 嗯， 咁啊唔掂。OK， 咁啊大家都參詳下啦。OK， 咁啊呢套啊有興趣啊睇下啦，係啊，冇咩特別，又我又唔係話覺得特別好睇。 哦，都係無聊聊咁叫係咯睇下。 睇條女啊，又係睇條女啊。 哦，都係啊，如果第二條女做更加冇咩興趣睇。 冇錯，係睇佢啫嘛，又睇佢今次又搲爛面做到咁嘅角色，係咯。咁係搲爛面噶啦，平時都係斯文嘅，仲係咯。 嗯， 不過做戲啫，好多係啦，做戲啫，咁咪上下啦。不過佢唔得嘅，唔好演到啊，我覺得佢。 哦，係佢扮唔到 啊。扮唔到嘅都唔粗魯嘅，佢扮 啊， 你覺得？ 佢扮好似特登好似壓低把聲啊，佢都唔係咁嘅。 呢啲你揾阿大塊田做啊，唔使扮啦嚇。 係。 係，直情係啲咁嘅人，係扮斯文啫嘛，嗰啲調翻轉平時啊。 嚇，類似呢啲咁咯，或者蛇絲扮嗰啲啊，成日。 个真人系呢啲人， 系啊，真人系呢啲人。 真嘅，平时喺度扮好啊嘛， 啊， 好玩。 如果系荷里活揾阿基斯丁咯，阿史超域 啊。边个啊？你讲。 系啊，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咪平时煲晒烟噶嘛。 系啊，佢做啱咯呢啲。 系嘛？佢冇啊，佢冇扮斯文啊。 系咪？咪响啲戏又唔系咁粗啊。 上次做白雪公主都唔斯文噶，虽然冇食烟啊。冇食烟系时代问题啫，因为嗰时冇，佢都唔斯文噶都，系咯，都冇话噶，佢都唔系扮斯文噶都。 嗯 ，anyway 啦，咁啊，总之系咯，你鬼就好多都做到，系咯，但系你话中国人呢个唔或者亚洲人又难啲，唔系佢呢套啫，咁你拍沟片又唔系一定系个女系呢啲嘅，咁有好多索女机关枪嗰种噶嘛。 是 有個型就得啦，係咪先揾個靚女有個型就 OK 㗎啦，又唔係真係真打嘅，你做戲啫，真 係擺 pose 嘅啫 嘛，係咯，開下槍咁啫嘛，就算揸把劍都係亂咁擺下 pose， 都係擺 pose 啫，冇話做唔到嘅，係咯，係咯 ，OK， 咁啊睇下有真係我真係強烈推薦啊，即係香港真係要試下拍溝片，係，睇下紙嗰度啊，睇喪屍嗰度睇得唔得啊，係， 嗯， 好啦，咁啊仲有冇講漏咗啊？ 片有冇啊？ 啊有啊，仲有一套都要讲讲啊！呢套阿马仔未睇啊，可能好多人都未睇啊，就系、是、呢个《虚渊源》啊，同呢个嘅霹雳合作嘅。 哦，系啊，呢个未睇喎。 唉、哎，就系呢个犀利啊！呢、這个叫做乜嘢？《风雷剑游记》啊，佢个中文名叫做。 系嘛？ 系啊。咁我睇咗第一集。 系，即系嗰啲系布袋戏啊，台湾嘅。 冇错啦，咁其实呢啲都系特摄片嚟嘅，因为其实佢系有好多特技嘅。 系，即系搵个公仔拍特摄嘅。 其實你話特攝片咧，其實最早嗰陣真係公仔做啊！你睇下 Thunderbird 嗰啲，即係雷鳥嗰啲， 哈哈， 咪嗰啲人偶劇啊嘛。不過佢呢種人偶就台式，咁佢就布袋。但係布袋咁啊，而家去到現代佢就唔係㗎啦。其實佢都係好多用咗而家嗰啲日本咧做嗰啲公仔嘅技術，即係嗰啲咩嗰啲咧，嗰啲叫咩？即係平時佢哋買好貴一個翻嚟著衫嗰啲啊，嗰啲叫咩？ 譬如话 figure 嗰啲 doll 啊，唔系 figure 啊，嗰啲好大个，几千蚊一个嗰啲啊， 哦， 即系自己配头发，自己配眼珠咁，自己着衫嗰啲， 因為佢將嗰種技術擺落去嘅，我相信，因為咧，你見到佢今次咧，而家嗰啲手掌咧，啲手指識喐嘅喎， 係 以前硬嘅啫嘛，而家識喐嘅啲手指竟然咁啊、嗯！我見到佢啲肉嗰啲質地咧，就好似冇以前，以前就好似你覺得佢好似木頭公仔油就色上，而家你覺得佢好似有少少，即係好似最少都係嗰啲半透明嘅膠咁嘅少少。 包膠啊，即係類似。 有少少嘅，咁整體嚟講，整得靚咗好多。不過我好耐冇睇啊，會唔會其實一？ 咦，一路都係呢個水準咧，劇本 啊！我係咯，我唔知啊，因為我而家先突然間睇呢套日本合作，咁咧佢哇，佢由第一場嗰個打鬥咧，好靚喎，真係拍得嗰啲分鏡啊，嗰啲戰鬥嗰啲咧，你見到真係唔係講少，真係真係諗過度過嘅。 係， 雖然一個公仔，但佢打得好精彩嘅。不過嗰時你睇史耀文其實都打得好勁嘅。 哦，都 OK 嘅，我先咁夠。 第一梗係靚咗好多啦，嗰啲特技啊，我覺得靚過鹹忍超人，靚過無面超人。即係平時出招嗰啲，係啊，佢成日出招啊嘛，佢出招嗰啲劍有光有劍氣，好勁啊嘛，好睇啊，真好睇啊，真係打得好好睇啊，即係佢同佢成日都打啊嘛，嗰一陣又打嗰陣打，咁冇唔真唔悶喎，係啊，咁佢你問個故事，今次就唔係好知啦，我見佢大致上，因為我睇過冇字幕嘅 ，OK 係叽哩咕嚕，咁大致上我見佢哋係想搶嗰個女主角同佢阿哥嗰把劍嘅，有把嗰啲即係神劍咁嘅嘢嘅。 嗯， 好似叫天刑剑嘅，好似唔知有冇搞错啊？ 系， 佢讲日文嘅大佬。咁跟住突然间有个，即系佢初时有啲流罗嚟追你咧，咁啊梗系唔够佢哋打啦，超劲嘅，即系嗰把嘢成可以一入变几出嚟咧，即系佢唔系嗰把变，因为嗰把插咗喺地下之后咧，就会变咗啲光剑飞嚟飞去，即系你当佢蜀山咁啦。唔系佢不嬲都系咁噶啦，佢哋嗰啲武功系蜀山嗰只噶嘛，唔系不嬲都唔系正常噶啦，虽然揸剑，但系古灵精怪，或者你当好似港漫咁啦，总之咩你谂得到嘅嘢，佢都可以发生嘅。 系啲神兵咁样。 神兵嚟噶，冇错，有啲射光嘅嗰啲剑咁，唔系个人都系射光，唔好话啲剑啦，系咯。 系。 只手可以超咁，即系出招可以射光。 系佢啲功夫系射光嘅， 跟住一打到人爆炸，可以谂下几夸张，系咯。 系。 但好睇喎，真系好睇，唔系讲笑。系。咁跟住点知咧，嗰个魔王一嚟咧？那個魔王初頭好似骷髏咁嘅，但原來面具嚟嘅，一除咗佢好靚仔嘅，係啊，哇！那個魔王勁好多嘅，成打死咗嗰個女咗個哥， 係。 唔係我諗佢唔知係咪死咗，但係呢度睇到好似佢犧牲咗自己嘅，跟住嗰個妹咪跌咗落山崖咁，跟住後屘就俾咗兩個即係真正嗰兩個主角救咗，咁、那個主角就一個就粗魯嘅，即係有須嘅，另一個咧就美型嘅，成日喺度食煙嘅。即係佢成日有支長煙喺度食嘅，咁、嗯、嗰個好明顯，嗰個粗魯咧就係即係硬打㗎啦，即係用劍招用功夫嘅。咁另外一個就奇怪喎，唔知咩嚟嗰啲幻術咁喎，即係佢成咧嗰啲煙一吹咧，成可以令到人有幻覺嘅，唔知佢點喎，好古怪喎嗰、那個。咁俾呢兩個人救咗個女，咁啊其實就打低咗佢第一個，即係叫做派嚟追殺呢個女嘅人就完㗎啦。咁、那、嗰個人就打輸咗，即係竟然自殺喎，斬咗自己個頭就。佢哋咧就成日揾啲好似啲鹰咁嘅嘢咧去运输嘅，跟住嗰佢只鹰就攞住个头咧飞翻嚟嗰个魔王嗰个总部咁样喺度，咁跟住个魔王可以攞住嗰个头咧就见到佢神死见过嗰啲嘢，就见到呢两条友，跟住佢就话要对佢哋咁，即系其实啲好咩，其实你系老土嘅，不过就系咁喎，呢啲故事系咁就好睇。 佢呢啲系啲剧情系老土嘅，多数呢啲佢哋啲系。 但系好睇噶，但系好睇噶，如果打 唔系你都要睇佢表现同埋打嘅啫， 系。系咁，佢有佢中间有啲文章去讲嘢，但系佢唔讲一阵间嘅咋，讲唔够一阵又打嘅，系啊，打好多嘅，系啊，咁所以啲打佢又真系做得几唔错嘅，即系佢打又唔系净系打嘅，佢有时专登表现下嗰种武功咧，影下啲水啊。有時佢第一次救嗰個女仔喺個雨落緊雨嘅，佢有影嗰啲雨水啊，嗰啲變化咁，即係佢唔係就咁樣就打咁簡單嘅，即係某程度你拍得好過人造嗰啲戲啊， 嗯， 即係佢喺嗰啲武功嘅營造方面去先嚇， 嗯， 人造啲戲都未必諗得咁仔細， 哦，佢都係賣弄佢嗰啲技術咁樣要， 啲攞鏡嗰啲嘢咯， 係啊係啊， 係咯，咁同埋啲景都做得超靚嘅喎， 嗯。 嗰啲森林嗰啲咧，哇！真係嗰唐景都唔細啦，你諗啊，因為嗰啲公仔唔係好細個㗎， 嗯， 嗰啲公仔都唔係好細個噶，都好大個。咁你諗下嗰唐景咪好大咯，嗰個森林好靚啊，真係做得好靚。即係今次呢個合作係，即係如果馬仔之前問啊，靚唔靚一個之前嗰套電影，即係嗰個有個木頭機械人嗰、那 咁嗰套再靚啲呢，當然嗰套電影。咁但係呢套如果你要電視製作嚟講，我嘩成功我超晒班就成經起碼蘇花站團體係真係好靚喎。 嗯。 係呀，咁呢個變咗咁人哋台灣呢就自己獨創一啲自己嘅一啲路線啦，就係、是、呢個布袋戲。係咪咁人哋呢個佢又真係攞啲中國功夫中嘅元素，人哋又創咗啲新嘢出嚟喎，又同呢啲奇幻 fantasy 嘢佢又撈咗喎，同埋你話咩佢其實又唔中唔曬喎，你又金毛喎，嗰啲人又唔係個個我都唔係中國人嚟嘅，有啲好似 鬼鬼地喎，石頭 即係 好美型嘅，佢出去玩係多數都係， 所以其實你又唔可以話佢完全係中國武俠嚟㗎，所以其實正呀，即係人哋就撈得幾特別，同埋而家日本仔都會覺得係佢有佢一個價值呢個 style 嚟嘅，即又係另一種特攝嘅路線嚟嘅，唔係呢啲都係特攝嚟㗎，因為用人偶嚟做一樣嘢，自從呢啲即係雷鳥啊，或者嗰啲咩 Captain Scarlet 嗰扎嘢之後咧，冇乜人搞啦已經。 係。 好歐嗰啲人覺得係，跟住嗰啲特攝就搵翻真人做咯。咁但係你真人做咗咁多年之後，你又突然間發覺又唔係喎，即係你呢啲攞嚟營造翻一個奇幻世界咧，又唔係話你人可以做得到喎，好多嘢。 嗯。 係咯，雖然佢梗係唔係做到個木偶係好生動啦，即係唔係真係好生動，佢成日擺好多公架做緊大戲咁嘅，咁但係你喺古裝入面又 OK 喎，啱嗰隻 feel 喎。 嗯。 佢哋都講過啦，佢哋登場嗰陣好想念詩㗎嘛，咁呢度係淨係試過嗰個魔王登場試過念過啫。 係。 但係最奇怪就係嗰個配音嗰個人係用日文嚟講中文。 係。 講我都唔知佢講乜。 哈哈。 即係你都知佢哋嗰啲中文幾差㗎啦。 係。 係咯，就係咁啦。咁但 anyway 套嘢本身你睇特效嗰樣嘢，我覺得真係要睇睇，即係另一種特攝嘅嘢，係啦，今個禮拜講曬特攝咁滯， 係 幾套都係特攝啦，係咪？ 係， 係咯，咁可以全部都第一集啦，咁大家去睇下啦，咁各地都有啦，係欠啊香港啫，係啦， 香港， 你唔好唔記得連大陸都有㗎嘛。 我唔係，我就係話香港唔會做嗰所有嘢，人哋全部做曬， 做到都有， 香港唔會做啊。 泰國、韓國係嘛？ 唔係最大鑊咧，香港就算做嘅，香港班友第一個走出嚟踩台先啊嘛，啲人 啊冇錯啦，係咯，即係自己人就最即係最唔支持自己人啲嘢咯，係咯，咁啊講乜鬼嘢咩本土啊， 唔知啊，就係咁。 最老土就係香港啲人嘛， 嚇，咪都係講一套做一套啊。 唔係咯，即係你真係咁愛呢個地方，你諗真啲 嚇，我有隻數咪愛咯， 咪即係都係一個口號啊。唔係 sexual， 即係口號嚟嘅啫。 哈哈。 OK， 好啦，咁就講曬啦，係嘛？應該都冇漏啦，係嘛？ 應該係 啦。係啦，因為今個禮拜真空期啊嘛，喺個戲院又，但係呢日突然間又發覺，即係好多即係其他作品又今個禮拜點抌上，咁都要同大家真係值得介紹啊！我覺得都係咪呢幾套都係嘛？ 嗯。講下可以。 應該值得講下嘅，係咯。好，咁啊冇啊，係嘛？ 冇啊。 冇啦，係嘛？好。 嗯。 咁有咩其他嘢？我咪要介紹下 其他嘢有咩？ 最快就好似又有另一套作品要講㗎啦，應該咪如果我講一次睇。咁就係呢個另一個拉打啦 ,Reload 啦拉打。 係。 唔知呢個咩嚟㗎嘛。唔係蒙面超人嚟嘅。Reload 啦拉打係女嚟嘅。 係。 大家有冇睇過呢個教剪手啊？ 哈哈。 有冇睇過 Beetlejuice 啊？我唔知 Beetlejuice 叫咩香港。 系，我突然间醒起喎。 Winona Ryder 记得啊，记唔记得？ 系二零第三集啊，就 二零第三集就咪教剪手又话 Edward Scissorhands 记得系嘛？ 吓 个女主角啊，入边金毛嘅。 嗯。 咁啊，下个礼拜就好似有套电视剧喎，竟然哇，真系犀利啊！而家电视剧都成日揾到啲即系大卡士，不过可能佢都老啦，而家吓，即系有 咪差唔多啊？ 阿毛啦，开始有少少演去到，以前啊靓女嚟噶。 嗯， 即系由少女咁开始一路做噶啦， 哦系， 咁啊叫做乜嘢咧？咁嗰套嘢叫 Stranger Things， 即系怪好怪嘅嘢咁样，咁到底系咩嚟嘅咧？咁啊原来系一套玩80年代嗰啲科幻片 feel 嘅，咁你睇咧，其实我感觉就好 E.T. 嘅，因为佢就讲个细路仔唔知遇到啲咩，跟住失咗踪喎，系啊，咁佢又可以突然间啲嘢又控制啲灯灯都好光嘅，都冇晒，咁即系其实啲感觉似外星人。咁但係到底係鬼嘅定外星人哋乜嘢唔知啦，咁佢哋就要調查啦。咁好似得幾集嘅啫，唔係即係其實咧，佢直情係一次過抌曬出嚟，因為其實係啲網劇嚟嘅。 即又係好似啊 Daredevil 咁啦，我相信。咁唔知下個禮拜一嘢就抌曬出嚟嘅，我估會係。 嗯。 係啦，咁應該下個禮拜會做㗎啦。咁就呢套係咪要留意一下啦？係咪大家係咪？咁我覺得佢 冇 得分啊，嗰樣嘢幾好嘅，即係佢扮翻以前嗰啲紙筆寶啊嗰啲咁嘅 feel。咁我就懷疑佢係懷疑啫，佢唔知咪玩嗰個叫做蒙托克或者蒙圖克計劃嘅嘢嘅。蒙托波場啊，即係其實係咩嚟嘅？就其實點解會咁嗰個估咧？因為其實佢原本個古仔就話佢哋喺嗰個即係 New York 個 Long Island 嗰度，嗰啲就係呢個 Montreal 嘅地方嗰度發生嘅。佢最初話，咁但係後面而家就改咗嘅，而家 Indiana 嘅地方度發生。咁但係點解佢最初會揾呢個地方嚟做？同埋你覺得都似喎，即係同超能力同時間旅行嗰樣嘢，可能有關係嘅，可能唔係鬼嚟嘅嗰啲。 嗯， 即係總之怪嘅，怪事咩事咧咁？咁我就估其實係科幻，唔係鬼嘅。Anyway， 下個禮拜應該睇得到嘅，係嘛？ 嗯。 因為我唔記得咗嗰個幾時做喎，係幾多號做喎？ 係嘛？ 有冇資料 啊？我呢度睇唔到。 嗱唔緊要啦，總之應該下星期啦。如果如無意外，係啦，係啦。咁但係如果大家對80年代又冇乜興趣就算啦，因為直情講緊80年代玩80年代嗰種呢種咁嘅戲啦，係啦，應該下禮拜會睇到嘅，如無意外，係咁大家留意翻 Stranger Things， 咁其實群組都有啊，貼咗資料貼曬畫頭，係 嚇， 係咁呢個要介紹翻啦，係下星期嘅，好咁仲有冇？ 嗯， 有咩？ 下星期應該冇啊， 面具喂 whatever 有冇嘢講？ 好似 SHFO 会再出隻五反囉，我就打C羅嗰陣時候，我嗰個係爆三版 囉。喔喔 ,ok。 咁我哋見到好似隻C羅會再出，不過有咗第二隻色囉。即係而家佢唔可以，因為佢限定嗰啲唔會再啤，咁佢要用第二個程式再出嘅話，咪有咗第二隻色囉。 喔，即係純粹換咗隻色嘅啫。 隻C羅應該係換咗隻色嘅啫，個帽都係近似嘅。咁、 哦、 但係隻吳凡就新嘅應該，咁就爆膽嘅、 哦。你個思路係舊吳凡新 ，OK？ 係啊 ，OK？ 係，都係咁咯。咁其實啲人覺得佢再出都好嘅，佢即係本身唔使高，即係成日高追啊嘛。即係你本身出咗之後唔再出嗰成嗰千蚊嘅一隻思路而家賣成， 係嘛？ 係啊。咁、但係我就係知道佢話出新版咧，舊版咪即係打沉咯。是好多時都係咁喎，即係如果同一個角色嘅話，即係出 2.0 咁樣，係、 嗯、 啊，都係咁喎。咁其實冇嘅，咁我龍珠出得好勁，好似香港又買得好勁嘅，而家呢排， 係、嗯啊、有套新作啊嘛，話曬都叫做 係啊，即係佢啲一出咁，佢一出嗰啲公仔咁，嗰啲人就係 勁買咯。根本大家好清楚㗎啦，即係其實出新嘅就唔係為咗好睇，係純粹係要推啲。 系，同埋我出咗隻新嘅嗰阵时，而家唔通变蓝色头发？我知道蓝色头发唔卖得唔紧要，我出隻金色系咁狂出，咁你哋都买噶啦。 出翻旧嗰啲款，啲人翻嚟仲买得多啲添啊。 系哦， 系，因为我见到咩 咁 阿小新又同阿哥斯拉玩嘢喺度宣传喎，系咯。 哦， 系咯， 咁样。 咁其实系咩？7月22号即系就快喎，今个月即系其实都做噶啦，日本系咯。 是 香港是几时啊？香港是不是8月做啊？ 迟一个月嘅话要8月啦。 即都做啊，咁啊睇下。我唔敢期待啊，真系正所谓样太衰啊，因 为。哦，系啊，咁我本身龙珠上个礼拜龙珠超个电视版讲两句啦。 好。 即黑悟空咪跟咗啊道格斯嗰个时空隧道要嚟咗，跟住打，跟住点知原来唔系好劲噶。 系咩？唔劲噶？ 唔系好劲咯，同道拉格斯比咪算劲咯，同悟空佢比应该。洋菜喎，佢都唔使变超杀人三个台打成平手。 哦、即系你意思，而家个悟空系劲过嗰个黑悟空嘅。 系啊，佢用咩变超，即系点啊？变超杀人二已经同佢打成平手啦。 咁有咩危机可言啊？如果系咁， 唔知道、啊。跟住冇乜危机、啊，那个危机系个时光机爆咗之后，话翻唔到去救未来嘅、啊。跟住即系佢后屘揾到有另外一部时光机，就系、是、之前另外一个道拉格斯嚟。即原本呢我隻思路係點講呢係即我原裝歷史入面打隻思路係唔係佢哋 即係呢個世界變咗隻獅子嚟㗎嘛。 哦，係咩？ 係啊，佢係坐時光機嚟㗎，佢係殺咗杜拉格斯攞咗個時光機嚟㗎嘛。 哦，即係又另一個平行世界嚟嘅。 係啊，另一個平行世界，咁佢嗰度有架時光機喺度啊都。 哦，即係留低咗一架。 係啊，嗰架就係爛咗少少嘅，咁但係仲喺度叫做，咁而家佢攞開攞部嘢出嚟話，仲有一部時光機喎。咁同埋未來嗰度原來阿武啊，即係柯碧比拉夫嗰三條友嗰條女，即係杜拉格斯條女咧，冇死到喎。 通古頭咯、 啊。係咪通古頭？齊音啦、啊，係嘛個頭髮喎。 冰涼啊！ 係唔係嘅咁樣？唔係即係將佢冇死到夾翻起身咯。咁我見到佢係啊，咁都係咁咯，冇啊。但係啲危機我講冇危機喎。其實如果我唔知道會唔會。即係其實點講呢，如果阿悟空認真即刻變藍色嘅話，應該好快搞掂佢喎。 唉，算啦，都係咁啦，係啦，即係可能杜拉格斯本身即係重要啲呢，唔係黑唔黑悟空，可能佢之後有第二啲嘢打呢。 我唔知啊，都係咁啦。咁可能我隻嘢會突然間突飛猛進嘅。咁佢講話佢，因為其實我黑悟空嗰隻戒指話應該係戒王神嘅嘢嚟喎。 咁有冇解釋佢咩嚟嘅？點解會黑悟空？ 冇講喎，而家仲未解開呢個謎咯。 我都未嘅 ，OK。 佢就係講咗話佢嗰隻戒指應該係戒王神啲嘢咯。 嗯，係咯，咁即係暫時都唔係有咩激烈戰鬥咁樣講啫，根本就。 哦，冇啊，都係試下水温咁樣啊。 試下水温，好，就睇啦，係咯，睇啦， 好，都係又係有一做咪咩咯？啊，係啊，漏咗一樣，超時空要塞啊。 哦，係啱啱即係上禮拜嗰集西。 Delta 嗰集係，跟住你本身睇又冇咩啊，不過佢你話個亮點係啫，超人要塞同嗰個居住區合體嗰陣時啊， 係啦，咁你扯居住區合體不嬲 seven 嗰啲有啦，就全即 Marcos 拖住佢啊嘛，唔係拖住嘅 ，OK 係近時啊，即 seven 嗰陣時隻腳插變咗個即係你當攔嗰個形態，跟住之後用個腳咁插喺後面啫嘛，就係 而家係佢變成強攻型，跟住咧係用前面咧插入去佢嗰個居住區，即係直情忽個出嗰個居住區啊！ 係 啲人講噶，唔係我講啊！哇，點解咁嘅？咁就咁樣係啊！好多人蛙言啊，睇到係咁樣合， 知你係咁樣係啊，用咁嘅姿勢結合啊！ 呢個姿勢兼真係揾個 J 同佢結合嘅喎，唔係講笑啊！真 係真係嗰度搏住啊嘛！ 嗰度搏住啊，大佬嚇！咁我諗咧，其實佢就上嗰個居住區咧，平時望出嚟咧就好似個 Marcos City 咁，見到半截嘅 Marcos。即係個強攻型人形咁樣，咁樣嘛，佢想重現返呢樣嘢嘛。 但係如果出面望埋咪好怪雞咁樣，就咁夾住。 出面佢咪好似推緊嗰個囉。 係囉。 係囉 ,Marcos 推車囉，係囉。 係。 係囉。 調返轉推喎，但係。 調返轉推。 唔係講前面推埋㗎嘛，唔係後面推㗎嘛。 唔係後面推㗎嘛，老漢推車。 唔知喎，講前面推㗎嘛，唔係。 前面嚟咩嗰度係。 唔知啊，佢个居住区嗰个位应该系前面啊，唔系？ 嗰度系前面嚟噶？ 唔知喎，系啩？如果近视啊，系咯。 冇分噶嘛，其实 系唔知边个头边个尾啊？ 冇啊，仲佢个一个蛋形咁嘅啫嘛，唔好理佢啦。总之啲人睇完都哗然，点咧？啲咩设定嚟噶，大佬？ 唔系，佢最想系咁啊，唔系？ 即系点你会点咁样嚟结合？你净系正暗示啊？呢啲大佬。即係你講講細咗單位係冇咩意圖啊！即係唔係好多人都鬧啊？做乜嘢啊，大佬？ 哇！咁冇喎，佢本身核心政治之前嗰啲喺度，即係創性嗰啲合體喺度嗌嗰啲都係玩呢啲嘢啦，唔係？ 唔係，但你揾只 Marcos 嚟 fuck 個居住區，我咩意思啊？ 佢唔係揾個人，即維基利隊落咪算咯？ 維基隊 即維基利嗰個駕駛員係咁要隊嘅維基利先可以喐噶嘛？ 鎖鎖啊，插條鎖匙落去啊！ 系咯，开机嗰阵时要咁怼埋佢，或者坐上去。 锁匙就系个 J 啊。 系咯，怼完之后先着个部机。 架机叫 VF1J 就咁解啦。 哈哈。 系咯。OK。啊，咁 1A 就点啊？搵个 S 号啊嘛。 哈哈。 咁 S 系咩嚟噶？ 我唔知喎。哦，我知啊。哦，一只系想只 J 啊，佢怼落架机度。 系。 跟住 A 就系架机怼到佢度。 哦， 系啦，跟住 S 嗰个就前后，佢怼完架机啊，机又要怼佢啦， 即系乱嘅。哦，咁样啊，唔怪得唔同啦，啲性能嘅咧。 系咯，因为本身嗰个双重享受真系劲啲啊，只 S 系嘛，阿福家啊，唔怪得平时咁 high 啊。 系咯。 OK， 好，咁啊几好啊呢个解释，系啦，咁啊玩啦喂，系啦，玩多啲系。 即係睇到真係擘大個口啊！唔係我喎，我係睇到人哋啲反應喺度講啊，咩講咩話咩合體啊，玩啲咁嘅嘢，翻去講咩呢班，我先撳入去睇，哇！乜真係咁搞法啊？今集大佬咁，係咯， 哇，都係咁啦，冇咩好玩啊，似翻呢啲， 係嘛？ 係咯，佢冇咩好玩啊，其實。 冇啊，冇咩好玩啊。 唔知啊，佢玩嗰样嘢，我唔知搞咁多集喺度做咩嘅。 系嘛？ 系咯。 即系啲合体咁样啫。 冇啊，系。 即系就想搞衰到呢个朵啫。不过都唔系想嘅，佢都话都唔系实第一次嘅啦。搞衰咗好耐嘅，佢就话。 唔知话佢都系越嚟衰喎，唔系向你出名。 我再新嘅方式嚟搞衰点解啫？即搞衰都唔係新嘅，用咗個新嘅方式嚟搞衰，就係、是、咁搞法。OK， 好，咁啊睇下啊，睇咯 ，Delta 啊，好嘢啊，好嘢， 系正啊啲人话， 正系咯，系咯，好，咁啊仲有乜嘢？ 我冇啊，应该差唔多嘅， 系嘛，系咯，好啦，咁啊讲冇啊，讲下你话咩做噶啦？ 下礼拜又系真空喎，佢话 又继续真空啊，死啦！我哋讲晒噶咯，下集咧重温呢个 Winona Ryder 嘅历代经典，不过佢都做咗好多科幻片嘅，好彩啊。逐套讲系嘛，由 Edward Scissorhands 噶嘛。 哦，系啊，睇翻之前咧系啊。 讲翻晒系嘛，下 个。Beetle Cheese 跟住之后认第三集啊。 回顾 Winona Ryder 嘅一生啊，咦死咗咩？都冇乜分别噶啦，我都话嗰个女人到到咁上年纪同死冇分别啊。你问咧，而家啲人有冇人知边度 Winona Ryder？ 冇啊，边？你会知啊？ 佢嗰个名字日文系同拉打系一样写法嘅，你知唔知？ 吓、 啊，你知唔知？嗰时已经有人攞呢样嘢嚟笑噶啦，原来拉打就系蒙面超人嚟噶嘛。 吓、啊， 系咯，系一个拉打嚟。好，下礼拜讲完咗拉打啦 ，OK。咁啊，唔知有咩讲下武器啊？ 冇啊，咪三人行啊。 有咁咩偷天换爱嗰啲啊？三人 行。系啊系啊。 咁唔系科幻片嚟噶。 唔知道警匪咁 有海底奇兵二算唔算？ 哦，都算系科幻片啊？ 算唔算啊？啲语式讲嘢算唔算？ 系，都算系啊。 唔知啊，系咯。有套《比海还深》喎，呢个日本戏喎。 系，即系阿部宽嗰啲。 系啦，都冇啊冇啊，呢个八月啊嘛。 吓，冇啊，应该七月。 唔系七月都仲。 唔系七月尾啊，有变态枪鱼。 系咪啊？几多？七月廿八系嘛？ 七月廿八正常啊。 系嘛？跟住有冇啊？我廿一都有咩？有《双龙奇遇》咁就。 嗯。 啊，同埋廿一有《捉鬼敢死队》啊！佢抌咗个大战出嚟，我已经有条片。 唔知道，但系都系打啊，未打完咯。 咁啊，未打完，但系你睇到好冇逼力噶咯。 我咪喺个条街度碌碌去咁样，冇嘢。 啲人睇完都话吓。 都系咁啦，冇嘢。 Final Battle 咁，即系唔使睇嘅同佢。乜连 佢咪变咗好似用嗰啲光速嚟前处只鬼嗰度打嚟打去咁咯。 即系连女人连女观众都话冇兴趣，你先死啊！ 吓 系咯，即系你冇人 piss 到啲咩人先啦，冇人都 piss 唔到任何人啊！濑嘢未？系啦，好咁有冇？ 冇啊，跟住一路好似即系要打啲做半碟追击咯，七月廿八。 佢又话做嗰度咩？嗰个巨人同个瘦女嗰度，但系都仲未有中文名嘅咩 B F G 嗰度啊，但系冇。 系对 B F G 啊，唔知喎。 冇啊，真系留噶啦，通常改唔到中文名就。 唔知啊，真系。 咁七月廿八你话仲有咩话阿追新帮喎？ 系啊，半碟追击五啊。 系啊，半碟追五喎，系咯。咁都唔系冇嘅，不过又要等几个礼拜咯。 系台湾个咩《空姐地球没有猫》七月廿八日。 仲有摩天豪庭啊，即系我之前讲嘅《High Rise》，即系阿 Lucky 嗰套。 系咁啊，休息一个礼拜之后有好多戏喎，应该廿八号。 就一系又冇，一系就嗰个礼拜有几套，成日都系咁黑人憎啊。 系廿八号系咁走晒出嚟，我操！ 廿八号就好多啊，系啊，仲有封 系啊，多大咯，系咁走晒出嚟。 仲有到中式啊，超级英雄嘛，佢哋自己话自己啊，《封神传奇》啊，系。 系咯， 支线廿八号劲多，做咩啫？ 系咯，系啊，全部出晒嚟喎， 完全系不能够理解嘅，真系，唉， 系约埋一齐嚟噶嘛，唔知点解，就系西片咯，两套《捉鬼死队》台咩嗰啲咁样， 仲要一大扎系再演啊！哇，咁嗰个礼拜一系就讲唔切咯，多到 一系讲唔切，起码几套啊，又 Jason Bourne 嗰啲， 哇，真系辛苦啊，真系跟佢哋啲 schedule 啫，唉，咁我点睇？喂，睇唔到啦，咪先多到咁， 系。唔知啊，总之21、28号都有戏做啦，呢两个礼拜。 可能预早同大家讲啊，《捉鬼敢死队》有机会，因为好似北美会早啲做嘅。 好似唔係唔使等咁遲好似。唔係我睇下。 唔使21咩？香港21喎。 係咪好似唔係，好似捉鬼，好似係咪下個禮拜有一座。我唔記得係咪，我 check 啦，係啦，如果有咪同大家提早講下囉。鬧就鬧緊，就起碼講下多過冇嘢講啦，係咪先。好啦，佢8月就更加精彩啦，有呢個自殺特工啦 ,8 月 4, 係咪 全 命狂沙啦，對唔對，我又冇期待，不過唔知可能另類啦，有人有興趣嘅睇啲女俾鯊魚咬。 哦，唔知一條女喎，但係好似得。 我機唔喐，但係馬仔繼續。有哆啦 A 夢我見到。 係我都有撈緊喎。 死啦。 哦係啊。 即係有種咩寶貝當家嘅港產片，係啦。 係吳鎮宇嗰又。 係啦。係啦。咁仲有冇啊？英雄小丸子8月11日，係啦。8月11日有仕途行者，咁佢張 poster 呢大家都笑咗笑緊喎。 一次企咁排晒隊咁企喺度。 其實佢就 key 上去嘅啫，即係個個擺咗個懶人。 係擺咗個 pose 嘅貼上去 嘛。咁嘅 key 法呢，你覺得佢哋好似貼緊羅漢㗎嘛。 係。 即係好有嗰種中國馬戲團嗰種 feel 啊。 是邊咁差啫定 真係好差，但係連設計都冇，因為啲人讀邊間出嚟，我真係想問下喂。 唔知啊，再咁樣黐住咁樣，唔知做咩，咁企上去做咩？ 帶咗陣型都唔會咁啦，係咪 啊？再擺啲咁嘅姿勢咁樣過我，最好笑就係佘詩曼喺後面攞個姿勢先最好笑。 哦，即係後面嗰、那個嗰係好似跌緊落嚟嗰係佘詩曼嚟嘅。 應該是佘詩曼啩，唔係第二個啊？ 唔知啊，我見佢，我以為四個都係男人嚟嘅，大佬就咁睇。 應該是佘詩曼啩，唔係第二個。 死咯，點解仔咁嘅？ 唔知啊，咁有第二個咩？我冇啊，排 咁啊，應該 排頭四個名係三男一女啊嘛。咁應該 好似剪咗阿爆屍嗰個頭咁嘅，好似 唔知喎。 哦，我知啦，呢度佢合咗睇嘅。 好、哦，唔知我就係講佢好似挨緊落去。 我知啊，我知 哦，係啊，吳鎮宇嚟㗎，係啊，我去瞓咗落去啊，吳鎮宇 度。爆屍嘅，不過係阿佘詩曼爆屍。 哈哈， 即係佢打打下咧，突然間有粒影粒種子爆開㗎嘛，好似阿金針屍㗎嘛。 類似啊，係 咪咁啊？有啊有啊，咁阿歡喜哥係咪姓牛噶？今集 唔知道 啊，改咗名啊，牛歡喜啊， 唔知啊。 大家知唔知 咁奇咗啲？ 大家知唔知牛歡喜係咩嚟嘅？ 唔係後邊咧，使唔使講啊？做嗰啲發言。 知牛歡喜係咩嚟？ 嚇，唔知喎。 嚇，你唔知㗎？ 嚇， 一味餸嚟㗎喎，你唔知啊？ 系啊，冇食过。 哦，我俾我都唔食，系牛嘅某个部位嚟嘅。 系。 我大家查下啦，唔知系咩嚟，系啦，我就问下呢套戏佢咪改咗做姓牛啫，系啦。吓、 啊。 佢屋企嗰时好似唔系噶，姓陈噶嘛，好似。陈欢喜啊，好似。定唔知咩欢喜嘅，唔系姓牛嘅好似。吓、 啊。 好啦，咁啊有一套唔知咩楼下的房客喎，咩鬼嚟嘅？哦，呢个中文嘅，任达华嘅，鬼戏嚟嘅，我估系嘛？ 系啩？ 變態殺人嘅又係，我唔知啊。一同埋魏晨啊，劉青雲、古天樂又， 嗯， 係咯。好啦，咁有冇啊？ 哦，有套咩動畫係嗰套咩《捉妖敢死隊》咯，八月十八。 什麼嚟啫？ 唔知啊，我見到係。 哦，我知啦，我知啦，我知嗰套係玩日本古裝 feel 嘅。 係，又要逼追殺要走咁樣喎，我見到。 唔係嗰套成個英文就咁叫 Kubo 啦。 哈哈， 酷煲啊！但佢点解中文名叫家宝嘅，原都唔啱音嘅？ 唔知系我叫家宝啊？ 酷煲啊，点解亦仲家宝啊？ 唔知道，地道啲啊，本土啊。 我姓陈噶， 系咯，本土啲啊。 陈家宝啊，黐线嘅，但个名唔啱嘅，系咯。 唔知啊。 唔系佢好犀利噶，讲可以变啲嘢出嚟噶，搵嗰啲折纸。 系。 O K 噶，即系佢鬼佬卡通，但系佢系玩日本古装。日本嗰啲幻即隱術咁嘅，係啊，過癮喎，呢度幾過癮喎，反而要留意一下，好唔同喎，以往嗰啲。 嗯。 啊，同埋嗰度啦，鬼戲啦，切勿關燈啦，呢度就好多人喺戲院拍到好驚喎，多女。 然之後係分開咗又。 嚇到喎，嚇到啲女喎，竟然。 嚇。 係咯。係啦，好啊，國定殺六日終於有啦，八月廿五先有啦，哥斯拉都係八月廿五嘅。 係。 係啦。 同埋啊，咩屍殺列車又係八月廿五。 哦，係咩？啊，仲有韓國嗰度啊， 係韓國嗰套啊， 要留意喎，係啦，好似非常嘅唔錯啊， 啲遊走曬啊，一齊嗰啲戲啊， 又係一個禮拜好多嘢，一係一個， 咪有三套起碼，屍殺列車、哥斯拉、國定殺六日啊，走曬埋一齊， 唔到，一係就冇嘢睇，唉，即係點做嘅啫，點做？ 嚇， 有冇仲冇其他？ 哇，差唔多期嗰啲。 有冇啲新嘅抌出嚟？即系因为喺呢个时间表度，冇啲新嘅。 嗯，都系类似嗰啲咯。 冇啊，都系拍了小姐都系旧嘅咧。九月 系咪？ 系咯。 九月廿二号咩七合荡寇志咯？ 嗰对新定旧噶？ 我新咯，套呢个又话边个噶嘛？唔系。 咁啊系，又单数华盛顿，唔系以前嗰出嘅。 系啊。 系佢话新嘅，新嘅七合档好似 ，O K， 分唔到嘅啲而家。 系。 哦，新嘅新嘅 ，O K， 哦，竟然有到新嘅七合档 ，O K。 唔系呢个又阿沙罗做 啊。沙罗，诶，咦啊，李炳宪嘅点解？咦，咁奇怪。 系啊，有啊，好似系咪李炳宪啊？都有个王，有个好似唔知掉飞刀定咩噶，好似系咪佢？我 觉得。以前有个王，有个即系亚洲人嘅咩？ 系，唔知啊，呢个我见到预告好似有条掟飞镖，好似亚洲人嚟噶。即系拎啲刀仔，你唔知咩佢肯掟定飞镖，我唔记得咗。 今次 系咯。 系咯，我觉得以前好似冇噶。 唔知啊。 咪七十荡寇志系咪真系由八年立咗出啊？我都搞到乱晒。 唔知系搞乱晒，我唔记得。我记得近时有咯，就 系 记得。 系咪即系个主题曲就系嗰条万宝路嗰只？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系咪嗰套啊？ 唔知喎，真系。 系咪即系嗰套？系咯。 唔知啊，要查翻啦。到做之前可以查嘅。 系咯。其实嗰如果系嗰套，嗰套系咩噶嘛？话其实就系日本黑泽明。嗰套咩话？ 系 Seven Samurai 改出嚟噶嘛？佢又变咗牛仔噶嘛？ 嗯， 系咯，唔知道啊。不过 anyway 啊，真系经典嘅，系咯。anyway 系啊，咁啊唔报后边嗰啲就算啦，唉，嗰啲 差唔多啊。 咁佢再 update 下先，而家报又系跳到好远，冇意思嘅，系咯，系咯。 嗯， 我哋起码系真系落实少少先，唔系一阵又改期，然后系咯，讲咗都冇意思嘅，系咯。好啦，好啦，咁下个礼拜真系揾下睇下咩同大家讲啦。如果冇咪讲下头先讲嗰啲啦，换咗 rider， 希望睇得切啦，系咯，系咯。如果唔系，睇下有冇得早睇到咩捉鬼敢死队啊，或者之类咧。 系，如果唔系冇，咪讲翻出嚟，讲翻旧嘢。 总揾到啲嘢讲嘅，咁就如果要讲，系咯，咁就惨啊，成日啲咁嘅真空期几个礼拜。 咪最好笑系一个礼拜做三套可以讲嘅，但系一个礼拜系一套戏都冇。 一个礼拜唔一日，系几个礼拜都冇啊！ 系 啊，你一个礼拜冇，礼拜有都好啲。 唔系咁，今个礼拜都话叫有个无面超人嘅。 唉，算啦，系咯，咁都唔掂嘅。OK， 好啦，算啦，讲完啦。好，讲我哋 email address 系咪啊？就 查书。系 email address 系 yahoo.com.hk@tsuksf@yahoo.com.hk。如果大家报料或者我哋咩讲漏讲错啊，欢迎大家写信俾我哋，等嘅大家回信嘅。咁啊，转个头咧会摆上 myautocats.com/3y411。咁另外咧，我哋会摆埋上呢个 sci-fi-backup.thisistep.com、sci-fi411backup.wordpress.com， 仲有呢个 allthewaysci-fi.wordpress.com 嘅。咁啊，如果大家去到香港网台 app 就去呢个 under rack 先咧，会揾到我哋啊。咁至于头先 update 咗嗰堆嘢之后咧，就会大家喺呢个香港播放 catsquare.com 会见到我哋。咁大家亦都记得咧，加入我哋嘅 Facebook 听众群组啊，就系、是、facebook.com/groups 339261276632嘅，339261276632嘅。好啦，咁我哋网上播放时间咧，逢星期一有 rack 先。咁另外 ,OpenSkyRadio.com 微博時間同即係一有我哋後期製作版同埋經典重溫嘅。好啦，同大家講聲好，拜拜。